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Hello， 是港产不打。 是啦，咁今日马仔休一休息先啦，因为本来上个礼拜呢佢应该休息嘅，不过就因为即等佢讲埋啫，咁今日咪补返个假俾佢。咁今日咪等我同阿不打讲先，咁就因为今个礼拜呢一系唔上嘅，一系就上几套咁啊。咁啊 冇错。 转个头呢阿 Dark Ink 呢都会上嚟同我哋讲下呢个魔兽世界系咪呢， 冇錯，佢個專家係嘛，係 佢有玩嘅，咁佢可以都有解釋翻套戲啲嘢俾大家聽啦。咁我哋粗粗地，我哋講住一段先啊。OK， 咁我哋咁啊循例啊，都係講下個排行先啦。 冇錯，我開咗嘢。 好啦，好第一位， 第一位就係飛上道二，哇，都贏好多嚇。咁 啊套戲好唔好睇咧？陣間講。我一笑自知，我只能夠喺依一刻啦。OK。好，第二位魔兽争霸战红崛起，一样系一笑置之，系啊，冇错。第三位 竟然， 第三位系愤怒了大电影，呢度我都 OK 噶。 继续有第三位啊，犀利真系。 系啊 ，keep 住第三位。第四位系鬼屋惊空十六二，即系系啦 ，James Wan 嗰套第二集啊吓。我呢套其实我都话，我估佢唔到，我比想象中好睇噶呢套，系啊，估唔到啫。 咁样，系冇错。 第五位魔幻森林。 嗯 ，keep 住 ，OK， 不过就已经跌争好远噶啦，同头四位系啦，第六位仲有啊 ，X Man 变种特工天启灭世战， 系 第七位忍者龟魅影特嘅， 系 好跟住就跌，跟住就嗰啲啊，即系八位数字啦吓，少好多，场数都少多 ，keep 住第八位有个力推嘅初恋无限啫，我睇咗好好睇，系啦。就咁，不過冇乜時間講，應該不過推介俾大家睇、 嗯。 第九位係十萬水家，第十位係印度片《把他帶回家》。 即係呢幾套都係比較啲好嘅戲，不過就係文藝。 冇錯，係啊，長次少咯，呢啲叫文藝片啦，可以話係係啦。咁你話新上呢，新上去到後尾仲有就十二位啦，其實今個禮拜新上嘅、哦，但唔係好多戲院做。999犯罪禁區。 咁多嚟嘅。 系啊，呢套警匪咁样咯，好似都有啲三级嘅，好似系咯，系、 okay. 啊，但系就唔系好多戏院上，我都未睇嘅算，系 唔紧要，系。 其余就冇啦。如果你话今日 点五部啊，咩嚟嘅？嗰个系优先场嚟嘅，系咪？ 边个？边套？ 系 点？我点部正嘢咯，系啊，港产片嚟噶嘛，系啊，即都系啊，优先场一场嘅啫、 哦， 今日做一场 嘅 啫。 系咩类型戏嚟嘅？ 即系又系有啲讲青少年嘢咯、哦，即系你当。讲又有啲叫反建制嘅，即系一样系咁样，系啊，即系啲情怀本地情怀嘢，系啦。 八几年喎，系咪咯？故事讲 系啊，系啊，即系八四年又喺即系九七前啊，啲青少年点咁样嗰啲咯，即系有啲九七前后嘅嘅嘢嘅咁样，系啦。 咁啊，飘零燕点解唔见咗咧？系咪因为 系？喂，系飘零燕，你讲得啱，我咁跌咗去边咧？但其實我真唔見正常有，可能係咪啲禮拜日 休息？禮拜日即未係正式上嘅。 係啊，應該係咯，因為我真係見唔到， okay, 我都特別留意入去。 好嘅，咁啊，容後睇到再講啦，飄零燕。 冇錯。 好啦，咁以上啊係香港嘅朋友啊，用佢腳同荷包投票，咁大家以作參考啊，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啊轉個頭咧，嗱，而家我哋開始講呢個戲啊，內容啊，古仔啊，唔需要穿橋，唔需要聽古仔朋友，熄機。好啦，咁不如咧等我讲先啦。 系啊，等你讲先咧、啊， 我 知你啊。 等我好快咁讲讲，嗱，因为 唔紧要，好啊， 未睇得到，嗱，因为唔系魔兽世界，我未成套睇过嘅，我立过下个 ending 之类，咁我就亦都唔对佢本身有太大认识，所以我就不如等两位讲啦，咁我就 冇错， 唔敢喺度啊冲啦 ，OK， 因为真系唔识， 明白， 门外汉，咁我就不如我先讲讲呢个啊非常道啊，同埋 非常道二，好，冇问题， 呢两套嘅续集。咁咧就其實咧，現實上咧，續集就好少戲係好睇過第一集嘅，即係係好少嘅，事實上好少嘅，歷史上都好少嘅，即係呢個二零二啊，或者你可以叫做，你可以話佢都當然第一都唔係差，但你話第二集仲精彩啲，咁呢啲係好少有嘅例子嚟嘅。通常都係出自呢個叫詹士金馬倫呢個導演就有，第啲人咧都好少可續集可以好得過第一集嘅，好少唔係冇，好少嘅。咁所以咧。今次咧非常到第二集同鬼屋僵尸咧，其實正常地咧係不及佢個手作嘅， 一定係 啦。咁非常到二咧本身咧就轉曬人，即係轉曬導演啦，即係主角咧就嗰幾位男星有翻， 但呢啲女角呢一係就消失一係就俾人代替咗嘅。係啦。咁至於呢鬼屋驚空十六二呢就都係溫子仁咁嗰兩對華人夫婦喺返度。咁但係呢我自己感覺上呢就第一集好睇好多。咁但係當然今集都唔差㗎其實。係。係啦。咁好啦咁講下非常道咁其實有咩問題啦唔講故事啦因為冇時間講故事啦。咁亦都費事穿啦咁裏面好多好多轉接位㗎 ,ok。好啦咁非常道二今集呢我覺得佢有個問題嘅。唔係話佢唔好睇喎我覺得如果枕娛樂又或者你就咁冇睇到第一集睇第二集呢其實佢 not bad 嘅 ,ok, 即係你當娛樂性嚟講佢 ok, 可以嘅。咁但係衰乜嘢呢衰就係呢上一集其實明明係所有嘅嘢已經講曬㗎啦嘛。連邊個第五騎士最尾個幕後黑手係邊個咁就係阿別人合一囉就一路追嚟嗰個差佬嘛即係以為佢傻嘅好渣原來佢先係最勁嗰個幕後黑手嘛。咁其實解曬所有嘢㗎啦應該圓滿結束嘅故事。咁點可能再續啊咁原來佢就係唯一就將佢扭轉咗今集唔再係啲咩合道神偷片嚟嘅。其實佢就將佢變咗做呢搵幾個呢咁嘅魔術師去做咗職業特工隊。咁而佢最後呢亦都真係變成咗佢哋呢個故事入面嗰個叫即係佢叫天眼啦就 Eyes 嘅組織。咁即係咩呢即係呢個魔術師組成嘅神盾局或者即係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佢嗰個組織咁囉。咁佢事實上裏面亦都應該仲有好多身懷絕技嘅其他魔術師嘅。咁今集都只不過係出咗幾個嘅啫。咁好啦咁今集嘅故事你表面上睇就好話佢哋俾人害得好慘啦所有佢之前嘅敵人都連成一線啦。咁好彩嘅地方亦係好彩有返米高堅同埋Morgan Freeman 嘅。因為我哋初初以為呢米高堅嗰啲或者都上一集就輸咗已經唔再出咁以為今集個敵國嘩 Harry Potter 點擔到戲咁好彩呢原來幕後仲有米高堅咁就好似好返啲。咁但呢個 Harry Potter 嘅演出喺呢度入面嘅可有可無啦係啦。咁至於另一位嘅周杰倫呢咁初初見到有 poster 有剩以為都應該幾即係喺度㗎嘛都叫做咪原來呢都係客串跑龍套嘅啫。咁我唔知點解有人話佢比佢預期中出得多啦咁但係其實佢實在出場嘅即係個時間呢同阿陳冠希喺 Batman 入面就差唔幾嘅。咁如果大家覺得 咁多啲堆嘅即係陳冠希可能呢即係幾秒佢又多啲堆囉。我諗加埋都有一兩分鐘。 咁即係話如果陳冠希當年呢將 poster 係會同 Batman 握住手咁影我就覺得今次周杰倫喺度出現 poster 就合理囉。如果上次陳冠希都冇出現喺 poster, 我就覺得今次冇理由周杰倫會出現喺張 poster, 即係咁。佢嘅氣氛呢不及佢個媽媽。 是 他嫲嫲的氣氛仲重過周杰倫即是周杰倫的戲入面的嫲嫲即是所謂的這個外國老牌女星周彩芹叫做是 啊而且那個嫲嫲十足我真的挺驚是好像美國隊長 Agent 13的那個嫲嫲不 是你說得沒錯正就是在這個神盾局那裡電視入面 創始人之一 不是那個尾是不是是不是 佢有咁講呀即係唔知佢咁樣天眼佢未正式講曬啲人啦但係個總之個嫲嫲輩份好高應該係同佢老豆即係男主角個老豆同埋摩根同輩份囉你當。 即係話下一集呢佢再揭中原來係神盾局都唔頂㗎 ,ok? 唔好理佢啦 ,ok? 差唔多。咁其實呢我初見嗰陣我初以為係 TVB 個下屏嚟我第一眼見嗰陣。 喂都似喎。 有啲似個樣子只不過後面叫英文咁勁正後面查返喎原來係呢位女士咁 ,ok, 但 anyway, 佢就係重氣過周杰倫我想講嘅就係咁。 冇錯冇錯或者個咁即係個角色重要啲囉。 但係佢都未喺張 poster 出現喎。 係。 就係咁。好嘅咁。 年紀問題嘛。 咁呢個期待值呢其實就唔知點解有人竟然都話滿意嘅 ,ok, 即係對周杰倫啦我知。咁不過呢佢就好俾面地裏面用咗好多佢啲歌啦。咁而今次呢個戲嘅導演呢亦都轉咗人啦就換上呢個華人導演朱浩偉。朱浩偉就拍過呢個 G.I. Joe 嘅第二集。Not bad 㗎我覺得 OK 㗎。不過呢即係今次就似乎呢換咗好多華人班底因為我見字幕出咗陣呢有唔少即係都係華人嘅名字啊。咁所以今次呢套戲擺到明就係一個即係要打入國內市場嗰套電影啦。咁刻意地冇必要地就變咗中途就時空轉移去咗澳門啦。咁時空轉移嗰個魔法就初初睇就嘩好神奇啦點樣可以喺美國跳落個槽嗰度跌返出嚟去咗澳門㗎咁樣一個夜一朝早個夜晚咁覺得好神奇。但係最尾俾返出嚟嗰個解釋呢你係覺得鬼到呢即係你想嗌個編劇出嚟 著火 斬佢兩刀成打佢兩錘都唔夠啊大佬。 穿埋都得啦係咪喺度講你講埋囉。 穿埋咁好神奇一個魔術啦點解佢哋逃走路線 一跳跳咗個槽裏面呢，咁佢出返嚟就應該都喺返個大廈下面㗎。點解出返嚟呢？走咗去間 Chinese restaurant， 佢哋初初以為咦唔通我哋嗰條槽搭錯咗間 Chinese restaurant， 點知行咗去出面啦，光頭佬發覺呢原來去咗澳門，仲要係夜晚嚟嘅，頭先係朝早。嘩，呢個簡直唔可能喎，去咗地球另一面咁滯喎，幾乎係咪？ 佢原本英國㗎嘛，係咪？喺佢英國定美國？ 嗰時喺美國嘅，佢好似 係咪喺美國？喺英國美國係啊，明白。 英國係後尾嗰場歌先去咗。 係後尾先。 咁佢由美國轉移去，嘩，點解可能啊？咁唔通背後有更強大嘅即係魔術師咁樣？咁但係你幾強大都唔係魔法師啊嘛，大佬你點可能做到咧咁樣？咁最尾解翻出嚟咧，就揈到原來咧，佢話喺嗰條隧一嚟條隧道就原來假搭嘅。佢話佢一假搭咗喺佢隔離。啱啱爭咗少少，佢就發雞盲，竟然睇唔到，錯跳咗條架喺度，裏面呢就好多奇怪嘅幻光嘅，咁令到佢催眠咗佢哋喎，咁跟住跌咗出槽嘅佢哋已經瞓著曬，就長瞓喎，搭曬飛機都唔知道，咁 仲要影埋合照上 Facebook， 冇錯啦，一路搭佢搭私人飛機，阿Harry Potter 呢已經同佢係咁度 selfie， 擺個頭喺度屎忽又有，點都有咁喺度搞笑，咁跟住最尾佢哋醒翻嗰陣就係、是，即係佢哋抌落去嗰個 Chinese restaurant 嗰陣，佢哋咪醒翻咯，即係其實係咁啫。即係原來佢哋斷片咗咁多個鐘，即係咁解。咁佢話呢個解釋真係滾到爆炸喎！咁呢個都唔算係魔術啦，佢係咁。 係啊，其實真係唔係呢個真係擺明係即係特務嗰啲咧， 不打之前 TTTTT 嗰啲嚟嘅，係啊。 一陣不打都話，其實你咁講，即係話隧道迷魂，你不如話之前佢哋已經唔覺意飲咗佢杯水啊，令到佢其實可能已經。計咗時就啱啱嗰刻佢哋就會摸知覺，佢咁講仲好。 係啊，或者你索性不如你落到嚟夾佢過澳門囉。你搞 咁就冇咗嗰個迷㗎嘛。咁但係呢佢今集呢啲催眠方法呢係倒退返去。我覺得第一集嗰啲個催眠方法可以㗎，因為佢光頭佬個方法呢係用返。 係你真係有啲心理學元素，即係佢真係催眠㗎嘛嗰啲。 佢跨咗十倍嘅。咁但係你現實上起碼你都見過電視有人表演，就佢捉住嗰人隻手一戳嗰個人真係好似唔知咩會進入咗個狀態俾佢催眠。咁你有見過㗎，你見過人哋咁做㗎。不過當然都話誇張咗十倍啦 ,ok, 冇咁誇嘅 ,ok。咁但係佢今次竟然用返一啲呢蝙蝠俠唔係平時我哋睇開話係 Adam West 時代蝙蝠俠呢，佢哋唔知邊個呢咪會攞把遮出嚟，有時候企我都會嘅。攞把遮出嚟呢，即係佢將個遮遊到好似個迷魂咁轉轉轉轉咁呢。咁佢轉把遮竟然可以迷魂到蝙蝠俠㗎喎，大家有冇印象呀？今次呢套戲竟然 依招用咗兩次喎，佢唔知轉一鑊 嘅方法，喂，現實上係完全冇可能嘅。 仲要喺現實度咪就喂擰過嚟咁樣就轉就暈啦，三秒都冇，即係又唔係有啲咩幻影係啊？ 佢已經將呢套戲咧變咗做一啲特工片啊，即係一啲唔需要合理嗰種特工片咧。 系，我覺得直球係 X-Man 嚟㗎啦，佢哋已經係有超人力㗎啦，你問我已經進化到。 佢未去到 X-Man， 佢係嗰啲好似以前好舊嗰啲特工片啊，即係佢以前老嗰啲 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都好耐㗎啦。 新 嗰套就而家啫，舊都好舊㗎嘛。咁以前嗰啲佢係咁㗎喎，你啲咁嘅詹姆斯邦時代嗰啲咁，佢真係可以揾到好奇怪嘅方法，即係你唔需要現實，因為嗰個唔係現實嚟㗎嘛，嗰個特工即係其實特務片不嬲都其實科幻片嚟㗎啦，架車又可以變潛艇又成乜都得啦，你仲問點解把遮可以催眠人，大佬係咪先？咁但係呢樣嘢你有咩可能喺第一集佢係走一個比較現實嘅，有得解釋得到，即係佢起碼自然佢攝得到嘅一個路線嘅一個神偷片㗎嘛，呢集突然間變咗一啲呢唔需要合理嘅特工片啊，佢中間又去偷一啲現實上即係話你好誇喎，又話有個晶片係。即係點解個晶片啱啱個 size 同個 pair 牌一樣就擺到明係專登做俾你偷啦？咁呢個唔好講，呢個唔啱先。點解即係呢個咁嘅晶片係可以控制全世界的電腦同埋所有嘅電子產品？呢啲已經去到又係嗰啲惡黨嗰啲嘢啦，係咪？已經去到啲又係嗰啲即係詹姆士邦片或者更誇張嗰啲啊，嗰啲嘅故事先會有啲咁誇張嘅科技㗎嘛。咁變咗呢套戲佢有翻曬呢啲咁嘅元素，即係變咗呢套戲咧唔再係一套。即係合道神偷囉，已經喺度職業特工隊，不過就搵咗幾條魔術師去做職業特工隊。咁喺佢偷嘢呀、偷晶片嘅過程就飛下 pair 牌，咁飛 pair 牌呢啲技術就講真有時都唔需要講，但係魔術師都或者識啦，係咪呀？即係根本其實呢係冇乜點樣好似第一集咁呢鋪排好幾場嘅大型魔術表演冇㗎。唔係話個魔術咁唔有大型，係佢嗰幾場魔術暗藏一啲局㗎嘛，上一集係。你根本冇嘅，完全冇嘅。最尾嗰場偷龍轉鳳飛機呢其實亦都係玩啊米高堅同啊 Harry Potter 嘅啫，其實啲觀眾呢知咩事嘅。變咗呢成套戲呢完全係即係佢係唔需要去佈局嘅，其實佢話發生就發生嘅。咁呢個係咪違反咗第一集就係玩佈局呢樣嘢， 同埋如果我唔係話今集唔好睇，今集都可以睇嘅娛樂性有，但呢你要扭曲自己套戲嘅類型呢，其實呢個唔算係高手囉。即係你由神偷片扭曲變咗職業特工，咁其實已經唔係高手啦。其實第二個片種嚟㗎，淨係第二個片種嚟㗎呢度，淨係咁嗱，呢個就我對非常道義嘅評價啦。即係如果粗粗地咁，當然啦，我會問翻第一集個即係阿變形合衣嗰個女警，即係佢最尾溝到嗰個係咪法國女警啊？即係總之歐洲嚟查個銀行案嗰個咧，明明溝到佢㗎啦，插曬嗰個鎖落去個鐵絲網啊，即係嚇。即係嗰排咪啊蒙面超人， 佢都唔知去邊喎，今集冇提過。 蒙面超人，超人阿海姆咪玩過咯，攞個鎖塔落去個絲網都有玩係咪？咁但今集竟然咧提都冇提啊！嗱，呢個上一集叫 Love Interest 嚟噶，即係等同於 Superman 嘅 Lois Lane 嚇。你竟然今集依 Lois Lane 冇啊，冇 Lois Lane 啊呢套戲咁嚇嚇嚇。咁跟住阿女騎士咧，佢就叫草草交代，總之佢就撇咗。咁但明明啊，講到佢哋呢個四騎士一路俾人追捕噶嘛。咁你嗰個女嘅，你點樣你走咗去，你都會俾人拉嘅喎。你點樣怎話佢冇再？ 係我話銷聲匿跡咁嘅咯，又冇講冇交代。 你其他四個人都俾 FBI 跟到，點樣佢會銷聲匿跡到咧？咁好嚇，佢用唔交代嚟交代呢下先犀利啦。係啦，咁而呢個新嘅女騎士就純粹就。好嘴炮嘅，咁 系啊，我覺得佢個有啲似死侍嗰只， 系啦，冇錯， 嘴炮兼佢做啲嘢，好鬼誇張，好 hardcore 咁啊，嗰啲魔術，下下尖血 嘅 嘛，系啦。 佢最犀利嘅嗰場表演咧，就原來就佢開場走去揾阿 Les Luthor 咧，而家變咗啊，上一集嘅 嗰場幾搞嘢喎，真 佢就斬即搞搞笑笑個頭咁，嗰度就消失魔術。咁嗰已經佢成套戲佢玩得最犀利，後屘咧佢再變阿白鴿就算噶啦，冇乜特別嘅。 系 啦，咁变咗我就觉得呢套第二集咧就完全系续唔到第一集嘅，好老实讲。 系， 有人话佢续到，但我咁都续到，连嗰啲人物都冇交代去向都叫续到，即系。 唔系，啲人觉得佢又又系魔术咁啊，即系其实你问我，不过我等你讲埋，你睇讲埋。 仲有一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佢今集讲嘅呢个叫天眼嘅组织，最尾竟然讲到嚟，你初初估 Morgan Freeman 害咗你，但其实我早已经估到系帮你噶啦 ，OK。你都咁都俾佢呃到嘅觀眾真係好渣啊！今集冇留㗎，因為好多觀眾都話呢開頭啲嘢全部諗到晒嘅，好多觀眾都話估到嘅。今集上一集佢哋話玩到，但今集佢話玩唔到嚟嘅，好多佢都做咁想估到跟住發生咩事。咁 Morgan Freeman 當然啦，估都估到就最尾原來就由頭到尾幫佢哋嗰個人原來都係 Morgan Freeman。咁原來 Morgan 仲勁過佢哋嘅，咁如果咁第一集點會輸嘅呢？咁唔同你同我講第一集佢專登輸俾佢哋嘅，又唔係啊？ 喂，但嗱，佢今集有少少提過話啊，點解你唔講你同我老豆係 friend？ 佢就話可能係因為內疚，即係佢自己覺得佢個 partner 嗰陣時睇住佢失手都救唔到，有啲內疚愧對佢。咁可能我諗住可能個導演諗住依一句就當交代咗，即係上集可能講佢知嘅，不過都自己有個 guilty 對於佢老豆，咁所以就有你贏咁樣啦。嗱，我估係咁啊，即係左保員 駁落去啊 ，Morgan Freeman 嘅身份轉變咧係完全講唔通嘅。 係咯，同埋講到佢咁勁又真係拗曬頭啊！ 你覺得咁都得就得啦。咁而成個天眼組織裏面都唔知仲有幾多卧虎藏龍，即係下面佢開個地牢行樓梯落，係咪成個神盾局啲人喺度？我唔知。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咁啊 Morgan Freeman 上一集咁都要輸就真係抵佢死啦，係啦。 同埋起碼天眼有個好似希特拉嗰人咯，嗰人可能就可以做希特拉咯，係咪先？ 哦，你講嗰個初初係 咪查理咁嗰個啊？個樣咧，兩邊須嗰個係啊。 其實佢由到尾都話張牌唔知邊個換咗佢，又真又假，咪呢條友 咯。係啊，我又唔，但係佢係咪意思即係佢？佢連 估到， 即係連天眼一早已經置咗個科家喺入邊啦，係咪咁意思？ 根本就係所有嘢都係佢組織嘅安排。 明白，明白，明白。 即可能連佢呢個報仇計劃都係佢哋預料之中。 係啊，即係啲晶片都可能係假嘅，所以即係根本上冇呢個晶片，所以俾俾個假嘅佢都以為真。 可能都冇呢個，佢冇解釋啊。即係呢度其實佢好多位佢暗搶冇講，但係你估到，包括你話嗰啲水滴佢到底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停留同埋喺空中，佢嗰陣冇解。但係咧，如果大家記得周杰倫嗰個魔術譜入，你見過佢哋攞 特登有個近鏡嘅 玩嗰翻人咧，就係有啲水滴落嚟，但係咧佢就唔知咩有啲好似閃光燈喺咁嘅斬啊！你見到啲水係由下面滴上去，其實嗰個係真嘅嘢嚟嘅，唔係嗰個反而有嘅，有存在嘅玩具嚟嘅， 即係真係魔法道具啦，係 唔係啊？成玩具嚟嘅啫。 系， 即係好似你啲人玩嗰啲有啲雲海咁飆啲煙腸嗰啲咁嘅嘢，啲擺設嚟嘅咋，唔係道具就係一個擺設品嚟嘅，其實係。 係。 即係或者你嗰啲玩嗰啲咩 lava 咧，一嚿嗰啲咩嗰啲劈嘢咁升水嗰啲，一樣嘅一種裝飾品。 咁呢個裝飾品嘅原理係乜嘢呢？就係、佢好似啲動畫咁呢，佢點解又好似閃光燈不斷斬呢？佢就令到你見到嗰、那個滴水嗰個嘅時間啱啱就係好似你好似佢係滴上去㗎嘛。即係佢校啱你嗰個速度，你隻眼啱睇唔到佢向下滴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一下。 係。 你大家明唔明啊？即係等到佢飛群時啱啱呢，你隻眼睇呢，你就會見到啲水好似向上滴，但事實上嗰啲水係向下滴㗎。 系， 唔知大家明唔明？系一个动画嘅原理嚟噶， 系好似啲嗰啲叫咩视觉站楼咁样咯，系嘛？ 嗱，即系大家有去过呢个龙猫公园啦，佢就摆门口，我唔知而家仲冇啦。以前有个摆喺度咧，其实佢嗰个嘢就系硬嘅，唔识喐嘅，OK。咁但系佢就同林夸就整咗好多嗰、那个阿龙猫嗰个女仔同埋龙猫喺度嘅。咁但系当佢一着，即系佢熄咗啲灯，一着嗰个闪灯，闪啊闪闪闪，你就见到喺度跳舞啊！其实呢个咧就系一阵会讲鬼屋惊魔实录里边其中一只妖怪嗰、那个嗰样嘢， 系， 但系嗰样嘢啊，即系嗰个嘢你见到有灯，嗰只有只着绅士装嘅嘢喺度跳舞嘅， 系， 其实系嗰个原理啊。咪如果大家唔明，好难解释俾大家听喎。即系佢仲系嗰个斩嗰下咧，你就会有个错觉，见到好似卡通片咁，即系你见到某一格啊，即系你熄灯开灯嗰度，咪就系见到其中一格。佢嗰格就啱啱佢水滴就是、个滴水个飞群时咧，就系你会见到啲水系你再着嗰下咧，佢嗰个滴水唔系跌咗下面嗰滴啊，见到上面嗰滴啊。 系。 咁你咪觉得啲水系向上滴咯？其实现实上啲水系向下滴嘅，系水梗系现实梗系唔会向上滴啦。佢就用咗个闪灯咁嘅原理，就等你眼睇到啲错觉。咁当然佢后屘做嗰阵佢冇加闪光效果，但系你可以大致上理解系类似咁嘅原理做出嚟嘅。 系。 你要你自己谂嘅。但其实佢唔系冇俾牵制噶，佢有噶，但你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咯，就系、是、咁样咯，系啦。咁当然我唔系话佢完全可以解释到啦，咁佢点样个人摊落个水度得翻件衫唔知啦 ，OK， 系啦，系啦，咁呢啲唔讲啦 ，OK， 佢点样嗰个后生仔又掟啲啤牌掟到周围都系咗，唔见到个人，咁当然亦都唔知啦，系啦。咁 咪呢个都唔算神奇啊，佢瞓咗落个地下，突然间冇变咗件衫嘅， 得翻件衫 啊，系咯，系咪咯？呢啲即系。即係啲擺明就係你影像上得啫嘛，你根本上現實都唔會有呢啲咁嘅魔術。你喺個廣場度嘛，而家你講緊唔係個舞台嘛，係咪先？咁你擺明就係用啲電影嘅剪接技巧就當魔術，咁你就即係離譜嘅啫，我覺得。 如果佢講到成個倫敦市嘅人係已經同佢夾埋，嗰、那個其實係一個舞台咁出奇嘅，即係佢冇講啊，佢冇講啊，佢其實嗰個可能是個窿嘅，你都唔知啊。即係其實總之所有嘅魔術，即係如果你大家係有中意魔術，你睇開嗰啲街頭魔術師嗰啲咧。总之你后尾睇返佢啲解释呢，其实佢所有啲嘢都係有准备嘅，唔係其实唔係街头嚟嘅，有晒机关有晒剩嘅，係呀。只不过你镜头影佢只不过 promise 你佢冇用 camera trick， 但其实后面所有嘅嗰班观众呢全部都係做马嘅，大部分都係做马嘅，嗰班人其实睇到佢点变嘅，镜头影唔到嘅啫。咁呢套戏佢就反而还原咗呢样嘢，佢话其实嗰班伦敦市班人全部知佢点变嘅，佢话佢哋知嘅。其实佢全部翻去夹埋佢变噶，话系，你咪佢后屘咪影翻入佢点样换嗰个啤牌，嗰、那个大啤牌啊？其实 系啊，唔知有几条友噶嘛，喺度呢度 咁样，其实根本个个都知咩事噶，成个市啲人见住噶，系呢边睇啲人睇唔到啫嘛，嗰边睇啲人睇到佢做咩噶？咁即系佢呢个咧就事实上系街头魔术师咧，真系咁嘅， 系 啊，佢真系哇拍出嚟好睇，但系就事实上喺现场啲人个个系知咩事嘅，大家一齐夹计做，咁变咗呢套戏如果以电影嚟讲咧，佢就。冇上一集咁，即係起碼冇咗嗰啲用魔術嚟去犯案呢啲佈局就冇咗囉，就非常嘅可惜。咁可能佢已經唔能夠再度到呢種嘢啦。咁同埋你想長拍長有呢，就好難度到第一集啲咁即係咁精 彩。咁靚仔啦，即係嗰啲層次囉，即係係咪有啲佈局。 之後呢佢都好似職業特工隊都只不過下次又偷第一樣嘢，嗰個過程唔係掟牌又玩呀第啲魔術。即係如果係只不過係咁呢，我咁呢啲故事好易寫啫。係啦。第一集就好難寫嘅，就係咁啦。OK， 咁我就佢就已經話咗咧，第三集已經搞緊。其實第三集一早已經搞緊，唔係而家。即係有 第集一集，但係第三集會唔會換導演啊？即係會唔會唔係呢個？ 我唔知啊，啲人話第三集可以換翻第一集個導演咯，佢哋問。 你問我期望咯，嗱，因為咧，其實真係唔好話咩，咁咧啲人又話呢個係華人導演啊，我及過去個翻去台灣人嚟嘅。 即系台湾、美裔台湾台籍咧， 都系华人啦、啊。 即系老豆系父老豆系台湾人，阿妈系大陆人，咁啊佢过咗美国读书定唔知点咁样啦。咁啊都好好资深噶啦，七九年嘅啫，系啦。咁咧你佢咧，其实佢之前即系冇话叫第一套成名嘅，应该系冇出真我嘅，其实即系佢系拍惯啲街头跳舞。 咁、哦哦、都唔错啊。 系啊，啲舞台咁，所以变咗可能佢 buy 呢样啦。咁你知？非常道嗰啲啊，即係裝 show 咁做啊嘛，即係第一集嘅元素都係嘛，即係做 show 咁樣，咁佢變咗呢啲咪叫演繹翻出嚟，喺成個倫敦啲人哇，啲燈位又好瘋狂啊，咁啊當佢合道啊咁之類咁樣，即係咁嗰啲鏡頭 OK 嘅，咁但係問題佢就真係當咗佢唔，因為非常道我會咁理解啦。第一集其實是一套劇情片嚟噶嘛，我嘅理解係即係你即係我哋話真係有佈局，佢係查案嘅。系啦，个魔术佢有意思啊，做咁多嘢为咩？佢为咗要令到全场观众做佢不在场证据嘛。咁即系有意思咁去做嘛，佢唔系为咗纯做个魔术取悦观众而做嘛。咁你谂咗落去嘛，你咪好实咯个剧本。咁但系而家嚟到呢集就唔系啦，佢哋做啲魔术纯粹为取悦嘅啫。借睇你结局咧，佢分开嗰几场其实为乜咧？我真系唔系好明白。佢即系度捉啲观众 attention， 佢又特登做个 pattern， 就 A 喺 A 点。第二個喺 B 點，咁啊整咗條 path 出嚟，等佢哋估到條河就做 ending。咁呢啲其實你弱智㗎嘛，大佬啊，即係你明唔明？你有三點，你都畫一條直線嘅，點會畫到條河出嚟咧？即係我又唔係好明佢個電腦點樣可以推敲到第四場？咁呢啲即係叫腦殘咯。咁你成套戲呢套戲咧就冇咗劇情片應有，就係你有啲佈局啦，你入邊有啲懸念啦，層層低落去。呢套冇，佢其實只不過係一套學你話齋啱嘅，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特工，不過個特工係用魔術，即係技巧是魔，用魔術去戰鬥嘅特工，係一套特工嘅奪寶片。咁啊老巢戇居咁有啲嘢話要去偷完，跟住又俾人呃完之後又要報仇咁樣。咁其實佢嘅其實實情冇話叫動作咯，即係中間有魔術表演，其實頭尾啫嘛。唔係中間同尾啫嘛。咁啊頭嗰場仲離譜，佢要做表演啦，跟住已經由佢俾人 crack 咗電腦，咁跟住停咗嘅。即係啱啱出場做都未做，咁我連頭場究竟想做乜喎？ 都冇。 咁加上個結局，唉，玩到即係王晶，即係嗱，我好坦白講，即係唔好話我睇死香港觀眾。呢套戲咧，好多我估香港觀眾啲人都會盲目話正，因為佢可能有啦，因為上集正。最重要就係、是、如果呢套嘢變曬係王晶導演拍，揾翻劉德華阿花 啲人話咧， 啲人就會插噶啦，插到反嘅就話哇邊有可能啊？最尾架飛機又點會喺個河？嗱，咁荷里活拍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又唔會講嘅，又話係咁咯，人哋魔術啊嘛，誒冇咁執著啦咁樣。咁呢啲就是我成日想鬧香港觀眾，就你第一就兩把尺，第二就你係盲目死忠嘅，你哋即係啱嘅，即係你唔怪得我哋香港導演笑翻你香港觀眾唔得嘅睇戲。咁因為係真唔得啊，即係我而家以氣論氣，呢、這個又係你撈住緊先咩？我評分咧，頭先我都反覆喺你講緊時，我反覆俾，我真係俾廿分嘅啫，佢仲衰過 Warcraft。廿分咧，即系等于系咩程度咧？佢仲衰过 G.I. 做，咁最主要就因为即系成个故事你弱智嘅当观众，咁有啲咩弱智咧？包括就系个 Harry Potter 个角色弱智，咁佢做嗰个咩样仔？佢做咩成情直头戇鳩咁就，有咩事啊 call 老豆，有咩事啊 call Morgan， 到有咩事发生，你做咩事啊？我唔知做乜，会走嚟走去咁跟住捉咁样，咁佢冇桥冇智谋。咁嗰嚿嘢咁啊，整嚿晶片又話嚿晶片可以 crack 到全世界，咁你出得呢啲橋都知啊腦殘啦，即係你點會有咩入個晶片入全世界？咁佢又唔揾人偷，使咩偷啫？你講佢咁嚴重，你不如揾架卡車撞爆個貨管就咁搶，係啦，你搞到咁多嘢做咩啫？冇啲冇咩，咁啊最後最大鑊就套戲咁攞就塊晶片去邊？佢冇講嗰條線，究竟塊晶片真定假我都唔知 道。有冇 最後落咗差佬度定點我都唔知道，係咯冇講套戲。咁即係唔得啦，即係問我係啊。 其實佢哋唔係話呢套話乜嘢，佢話呢套嘢咧娛樂性咧 OK， 因為佢咁始終佢啲人走嚟走去咁，佢又冇停過嘅。咁不過咧，佢話條啲橋咧就真係直逼即係黃晶嘅，啲人就咁講。佢唔係話即係佢分開娛樂性，咁你只係荷里活片嚟㗎嘛，係咪？即係娛樂性佢有嘅，佢冇咁悶嘅，都會事實上係咪唔悶㗎？ 唔係有啲人話讚咩飛啤派嗰場咯，但係你我覺得玩到好膩咯， 係 啊， 有人覺得咧 too much， 佢話即係過 係咯太多咯， 你 四個飛來飛去， 佢其實咧佢有時黐咗一個 secure 個背脊，喂大佬啊嗰度有好多個 secure， 人哋望唔到嘅，即係佢真係係好唔合理，同埋咧你以佢哋平時嘅魔術手法啊，你有睇開之前之後啊嘛。佢哋肯定可以將張 paper 變到你見唔到啦，使乜黐喺人哋背脊呢啲咁低招啊？ 唔咯，同埋飛來飛去真係遇佢真係遇人死喎，永遠一個人就望住一個人喎，佢冇第二啲視點。 佢咪就係 佢遇係咁嘅，又遇現場得四個差佬，啱啱四個差佬一對一睇 mark 嘅啫，好多個喺後面門口反翻轉大歪索望你已經死啦。 呢 套戲 根本佢冇任何一場精心設計嘅魔術 show 啊，佢唯有就中間呢啲咁嘅偷嘢呢，佢就。咪喺度加佢啲魔術手法咧，咪咁樣嚟 show off 咯。但其實呢套本來唔應該係玩呢啲嘢噶嘛，係 咯，即係其實係應該係鬥智，應該鬥智佈局噶嘛。而家你冇鬥智嘛，你只不過呃一個拉人條戇鳩仔，因為戇鳩仔戇鳩到就咁樣車撚咗上架假嘅飛機，咁都還唔知嘅。 出咗條汗都唔知 道，黃晶咁樣啊，萬子良咁樣話起間酒店咁樣，跟住開咗啊咁樣個價萬咁樣。 咁都得我。系啊，真系噶！ 你以前我反而我 介佢哋咧， 系咯？你话黄晶拍笑片，我觉得 O K， 我唔插得咁狠。你话系烂嘅烂到烂，黄晶，喂，我都唔会咁样。但系呢套你唔系笑片嚟嘅，大佬啊！你捞住 C M B， 喂，大制作，而家你大 budget， 喂，剧情片，乜都入场，我当我斗智片睇，喂，边度斗智啫？弱智嘅，我觉得入边嘅，全部人都 系低 B， 但系佢系笑片嚟噶嘛？咁你 系啊，系咯，佢话咗咩嘢笑片嘛？同埋佢日足讲咗系烂片嘛？摆明翻炒赌神嘅啦，咁你又去睇，你又唔好睇。 系 咪你冇都话佢拍得错噶？系咪先？ 人哋真系笑片嚟嘅，咁佢傻，你又冇得话嘅，真系傻得离谱嘅，我有啲。咁你呢睇呢都系正经噶嘛？你咁都得咁。咁我就介紹佢咧，下一集咧揾個再華人啲嘅導演叫黃晶做咧，話 fit 曬啦，係咪？ 係啊，黃晶順便又話可以打埋入國內市場，係啊，分分鐘收夠三十億喺國內。 第三集咧，仲唔係呢個加埋賭神同阿石一堅落去？ 魔術手大戰啊！怪異啊！怪異飛披喺嗰邊魔術手戰，中間一定要加場打乒乓。一定打乒乓，系啊，冇错。 坐埋监唱埋呢个《监狱风云》 跟住揾埋咩啊？系啊，揾滚跳舞嗰又系啊， 系咯，独自去偷欢咁啊，跳舞嗰阵唱啊， 系啊，冇错。 系啊，下一集谂谂佢啊，第三集啊。 系啊，所以变咗咧，即系叫 系啊，冇乜特别喺套嘢，冇乜特别。我好期望噶，因为我好中意第一集噶，但系第二集就唔系，真系讲多次娱乐性佢有噶 ，OK， 佢冇闷噶，唔闷噶，由到尾冇停噶 ，OK。不过咧，啲桥嗰样嘢已经唔系嗰回事咯，系咯，系咪太过系想走一个大陆市场啦？已经变咗，有人话觉得睇紧合拍片啊，系啊。 都似啊，都似，同埋即係而家揾咗呢位導演就即係變咗個成個感覺，我覺得真係似港產片拍法。 其實我又 你唔好話話佢 關啊導演事啊，導演其實佢唔係好港產導演嚟噶嘛，但係即係佢根本本身套戲，佢哋根本就想去 piss 中國人嗰下先至。你不如下次直接揾黃晶啊 ，OK？ 我就係咁。 冇錯。 好啦，講啦，第二跟住嗰套講埋到鬼屋先。嗱，鬼 好啊，鬼屋先。冇錯，好 你 講先。 我一下先嚇，跟住你再講你嘅意見。嗱，我好快啊。咁嗱，呢個咧其實第一集就嗱，即係當然啦，温子仁，你睇下你中唔中意温子仁先。咁好多人都 OK 嘅，鬼佬都有好多人中意，中華好多人中意。我知道不打未必話好中意，因為佢個 style 嘅問題，唔係話拍得唔好，即係 style 問題。佢好舊嘅拍得，咁但係好亦都好，因為佢拍得好舊，佢拍得翻咧嗰啲舊派老派嘅鬼佬片嘅嗰啲恐怖片嘅感覺。咁似乎佢以往咧係唔需要點樣用嗰啲 CG 嘅，咁但係咧今次又出咗個問題啦，佢無端端咧加多咗隻怪，佢又唔係隻主要嗰隻怪嚟喎，佢無端多咗隻頭先我講嘅嗰個可以動畫嘅咁嘅旋轉燈啊，佢哋嗰度都有一隻 旋轉怪可以叫做，因為揸士的嘅係嘛，士的怪 啲新史裝，但係咧佢變咗出嚟個實體咧就原來好高喎。即係佢人咁大，唔係喎怪物咁大嘅。 係啊，即係仲高過魔獸啊，高過魔獸嗰啲人。係啊，成層樓啊，係咯。 啲人叫做屈曲之男定叫咩好笑？ 係啊，佢我唔英文我聽唔到，係咩 cheese 啊？係咪？佢叫扭曲的男人。 係啊，好似 係啦啦類似 扭曲的男人咁嘅。咁總之嗰隻嘢大家唔好以為係同嗰個修女鬼有任何關係喎，冇嘅喎，即係等同於咧上一集 Annabelle 咧係同佢後尾嗰件案其實一啲關係都冇，但係佢就後反而咧將 Annabelle 擺喺佢屋企，咦後尾佢有影嗰片到 Annabelle 㗎，後尾佢去翻倉喺後， 因為最尾佢永遠 collector 㗎嘛，佢上集集都係㗎嘛，去翻擺放翻低個道具㗎嘛，係啊， 道具咧 就係唔關事嘅，就係、是、嗰個咩咩咩話扭曲的男人啊， 係扭曲扭曲男人， 就將嗰個燈收埋咗咁嘅完。咁嗱，咁嗰下咧，我咧係套戲有少少敗筆，但係嗰下咧氣氛上佢唔係冇用嘅，即係佢玩架嗰架咁嘅救火車碌翻出嚟嗰啲，其實係好屎不保以前嗰啲戲嚟嘅。咁但係嗰隻嘢用 CG 嚟做一下咧，其實有少少就係、是。咪違反咗溫子仁嚟嘅嬲個 style， 即係個風格有啲撞咗咯。係 啦，同埋佢唔靚啊，整得嗰個 CG， 即係覺得嗰個 CG 做得好渣啊，直情。 係，冇錯。 咁變咗你一路係玩一種咧，其實溫子仁嗰個風格係咩？其實佢係一種似舞台式嘅風格嚟嘅，好百老匯式嘅。 係。 係啦，即係其實呢個即係等同於咧，《倩女幽魂》係玩呢個中國嗰種舞蹈啊嘛。 系， 佢呢度就玩咗啲百老匯式嘅舞台，所以咧其實嗰啲所謂鬼咧就係花到白曬曬咁，即係咁嘅啫。其實人嚟嘅好明顯係啊，咁但係佢係玩嗰種詭異嘅 feel 咁，咁的確你睇嗰陣你又覺得好恐怖嘅喎，唔知點解嘅喎嚇。的確見到嗰幅畫咧變翻嗰只真嗰只修女鬼出嚟嗰下咧，都得人驚㗎，都得人驚㗎，唔好話唔得人驚啊。嗱，當然你都係嗰句啦，你嚇得親我哋啊大鑊啊。咁但係咧現場啲觀眾好驚，我係理解㗎，啲女仔嚇到縮埋一嚿啊。 系 缩咗落张缩咗上张凳度啊！直情我见到， 咪佢有几个位咧？你见睇 trailer 都有嘅，即系譬如最常见就望一望镜，望后边发觉冇嘢，再望翻镜入边有嘢，再拧转头，再拧转头直头喺前面。咁呢啲物即系 trailer 见过。咁但系除咗呢个咧，其实佢有一场咧系个影啦，打住个黑影，跟住去到幅画度，咁、那个影同幅画啱啱重叠咗，就幅画就 系 个按摩修女嘅，跟住望住咁发觉幅画好似有啲变化，只眼好似会喐，突然之间系成个影系有个人揸住幅画，咁样冲埋嚟，咁啊加上个口会擘大嘅，咁嗰下有啲即系叫设计咗呢啲几过瘾。 系 OK 噶，系 OK。嗱呢啲个别嘅场口，我唔会怀疑啊，温子仁有一定嘅功力。 系佢系叫佢叻嘅，叻就去做呢啲咯。你问我，啊、 当然佢有时啲倾偈位佢都 OK 嘅，即系例如嗰个男主角唱歌，其实好多人好 touch 嘅，觉得 OK。就唔嗰啲又唔关恐怖事，嗰、那个话个唱片机啊，即系个唱片机唔会，佢又话不如我用吉他， 佢首歌弹吉他 咁嗰啲 系 做到好 touching 嘅。咁因为呢佢始终咧鬼屋应该话咧唔止嘅，鬼屋嘅时候个系列同埋就算疑凶啊之前。佢都係好強調呢係用愛去打低惡魔㗎嘛，即係用一個家庭之間嘅愛呀。 係。 咁當然呢啲其實係啲比較基督教嘅一啲嘅價值觀啦 ,ok? 咁但係因為呢套係講呢啲嘢㗎嘛，咁你唔可以話唔啱嘅，咁呢套係驅魔㗎嘛大佬。但係佢都係用十字架用剩㗎嘛，係咪？佢唔係用符水用黑狗血㗎嘛。咁佢梗係用返呢個套路㗎啦，即係愛係最大㗎嘛，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啊聖經話。冇嘢係大過愛㗎嘛。 系， 咁即系神就系爱啊嘛，其实就系咁噶嘛，咁而佢呢度系应用翻嘅，佢最尾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佢点样收到嗰只修女鬼，其实原来咧所有嘅天使啊呢啲咁嘅嘢啦吓，如果你知道佢嘅名号咧，你甚至乎可以命令佢做嘢，呢、這个就系咧所谓恶魔召唤。 系啊，呢、這个知道，佢其实圣经有讲啊，咩咩嘢要让我咩知道你啲名号咁样噶嘛。所以知道個名係緊要嘅，即係 其實咧，以前咧佢哋有個講法，就係神有72個名，其實呢樣嘢咧同呢個72魔神係有吻合嘅。咁其實佢哋嗰啲講嘅神咧，未必真係嗰個創造世界嘅神嚟嘅，即係其實佢可能嗰啲係講就係呢啲天使啊、啲惡魔嚟嘅。即係佢哋咩都叫做神㗎啦，你知以前係咪先？咁神咁你而家你個聖經講嗰個啊，梗係唔係嗰啲啦，即係就係創造世界嗰個先係神啊嘛。咁就係佢話，如果你知道佢名號就可以指揮佢啫。其實嗰啲係天使嚟，即係天使即係惡魔啦。其實惡魔係天使，即係變噶嘛。 係，即係奸嘅天使啦，佢咁話係 啦，係啦，係啦。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噶嘛。咁佢個特性就原來你一知道佢個名字，你可以命令佢做嘢喎。佢即刻冇曬，即係佢依然係好勁嘅法力，但係佢要聽你命令，就係咁嘅。不嬲嗰個理念都係咁嘅。咁所以咧，佢點解死都要記翻起到底佢發夢嗰陣佢話原來佢知道佢個名字，佢原來後屘就係話發夢嗰陣喺本聖經度係咁寫好大，寫到張紙都穿嗰陣，原來佢寫低咗佢個名嘅。咁佢就後屘就噏翻嗰個名字，但係我都唔知佢個名係咩嘅，好怪個名字，我唔明白。即係唔 係叫咩 K K W A 咩卡哇？ 係啊係啊，好怪嘅，好怪嘅，唔知咩名字，所以佢就一講佢個名咧，個命令嘅啫。 即刻離開，佢就要離開嘅，你冇得四四。我係， 但 係 佢咪離開啊？佢好勁啊！佢話佢命令你要跌落去咩萬丈深淵， 我唔會啊， 返回地獄。哇！咁啊，嗰只鬼好真靈咁樣，好似阿基拉咧嗰啲咩嗰啲叫咩黑物質咁樣，反物質咁樣插咗落去。 變翻惡魔樣㗎，佢有一下閃一閃啊，變翻有角嘅，你認唔得？ 係啊，冇錯冇錯。 變翻惡魔，佢嗰、那個其實嗰個修女樣都係假嘅。咁其實我會問埋下期落彩幾多號先落去啦，佢。喂，交低下期落彩先。 但我覺得咁穿幾正咯，即係個 end， 你問我即係鬼屋。即係 ending 嗰扎戲，即係包括點啊，佢老公啊，又喺個水度爭啲，又遇到啲乜，跟住又擒上去，跟住又個造口位，佢一早就鋪咗，佢會穿個肚，後屘啊雷電劈爛咗棵樹，咁啊知道原來係棵樹，跟住點救條女，咁跟住佢又因為有個預知佢老公死嗰、那個環節，咁啊觀眾睇得投入咯，再加佢講名號，咁啊穿翻原來以前畫咗嗰本書，佢又衝咗去抄翻嗰本爛書，揭翻嗰啲頁，跟住再入翻去，即係你問我。系啊，成早嘢个结果 OK 嘅，系紧张嘅。 佢系中间有一度咧，真系慢咗啊！因为佢今次咧个 family 咧，本来佢都成家人噶嘛，但系佢中间咧就系得翻嗰两母女啊。佢其实嗰啲仔女咧又唔讲咯，后屘中间冇讲。 系 上一集成家人全场喺度噶嘛，咪热闹啲好啲好睇啲。今集咧成日得翻好少人，咁中间咧就有几个位咧系漫长咗嘅。今集相对系啦，咁同埋 你问， 觉得今集有我讲一个问题先啊。咁就个问题喺边度咧？其实佢有几个元素系重复翻。疑凶入面嘅元素， 系 即系佢话佢一路俾嗰只咩修女鬼困扰，佢就好似想 quit 呢样嘢咧。其实 exactly 咪就系之前个阿婆鬼，即系话威胁嗰个女灵媒，即系叫佢唔好再去捉鬼，一模一样啊！佢今次 凶佢咯，系啊，凶佢想 咁明明鬼屋僵尸录上一集都唔系讲呢啲噶，即系佢自己呢两夫妇有佢呢两夫妇嘅路线，但点解佢又重复翻成套嘢照搬翻嚟玩多次咧？咁呢个我就觉得有啲。嚟咗啦，因为已经睇过啦嘛，佢同一个导演同即系另一个戏咁，演呢个照搬啊咁样，有少少咁嘅感觉。但系整套戏个气氛嗰样嘢唔错噶，依然系好非常 OK 噶，系我就咁啦，咁啊冇啦，咁冇特别啦，系咯，个女仔做得都几好嘅。那个细路女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个女仔真系靓添啊，即系以童星嚟。 哦，那个女 佢个样大个应该傻嗰阵，系咯系啊，个好即系好标志个样。 你个杀手不太冷嗰时嘅 Natalie Portman 咁咯，有少少。 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 Natalie Portman 再做得好啲咁就。 系啊，好杀性 佢个样。但呢个都做得几好，做得几好嘅，因为佢又要突然间扮鬼上身又成嘅，做得几唔错嘅，系啊。 冇錯， 係啦，就 咁 啦。 咁你問我就咩啦？我就其實你評我評啦，因為咧我第一集其實我不嬲就唔中意詹斯 Van， 就因為我好憎疑凶嗰三集嘅，亦都好憎啊佢嗰、那個佢之前有套咩背咩有隻蛙咁啊，即係嗰只蛙蛙咧，蛙蛙叫咩啊？ 叫 系啊，嗰套咩鬼蛙唔知乜鬼嘛，即系咩鬼蛙安娜贝尔啊，咪我啊直头垃圾，我评十五分，我闷到趴街嘅睇。 嗰套真系麻麻地嘅，佢系纯粹因为第一集 spin off 出嚟嘅就麻麻地嘅。 系啊，其实詹姆斯咩好睇系疏啫，我啊觉得疏咧，即系当然好有风格啦，我啊好快啦，疏都神作啦。咁但系之后佢都拍到烂。 唔系，但系疑凶第一集唔错噶。 系啊，第一集系啊，第一集要跳唔错，跟住佢都即系做监制拍到烂，咁所以我觉得咧，詹姆斯·邦份人咧，其实咧就即系又系嗰啲咧一套作品 拍 到尾嗰 啲，监制嗰啲， 咁所以佢疑凶咧，有一拍三集疑凶，再加个案话，咁跟住加呢套啊鬼屋凶嚟，咁其实我会咁谂，疑凶我不嬲狠评嘅，因为咧疑凶系一个全虚构啊嘛。佢又將啲咩邪靈啊、魔鬼炒拉埋一碟，咁啊拍到咧，好似其實即係你攤出嚟講，同 TVB 冇分別。佢又成啲恩怨情仇啊，只鬼原來之前上一代又點樣啊，又追過你啊，上一代有上一代，啲鬼又要追佢，追佢老豆啊，搞佢個仔咁樣，即係啲鬼嘅恩怨情仇咧。坦白講，我 嗰啲橋段就唔好理會啦。佢係嗰啲設計啊，睇嗰啲設計，即 係係啊。咁你聽我講埋先啦，係聽我講埋先。咁咧即係恩怨情仇咁一集，好似你當家變咁樣，不過變咗個鬼版咁樣。我觀眾唔會有興趣知嘛，咁但係佢又同一樣嘢拍來拍去都係咁樣，三集疑凶我覺得垃圾，加上佢嗰啲鬼咧，你疑凶冇離譜嘅，出只個好似夜魔即係 X Man 夜魔咁樣，有條尾嗰只魔鬼，咁最後咧嗰啲又整啲蠟像館，啲人喐啊，整啲煙咁樣，咁啊即係你問我係好唔得，我都寫曬文講話唔得噶啦。咁啊，但係上集嘅鬼屋呢個空二十，我覺得佢又唔同，因為佢係特登揀啲咧真實個案，即係70年代嘅靈異事件去嚟拍，咁我覺得呢個風格就唔同喎，因為第一咧，嗱佢你知佢不嬲玩啲 70年代、80年代嗰啲佈局啊，即係嗰啲好窩嘅美國生活啊，樓梯啊，咁佢拍翻嗰年代嘢，佢 OK， 佢識拍嘅。咁啊，佢因為佢用真實案件嘛，咁所以變咗咧，佢用翻啲最好生活化嘅驚嚇位，即係純粹係啲開門閂門熄燈搖下你張床，突然之間唔見咗有怪聲，已經夠啦。佢就用翻啲電影語言去嚇你，咁我覺得 O K 喎，即係因為佢係真實事件嘛，我唔會要求點啊。咁但係如果唔係嘛，如果你全虛構，咁你入邊嗰啲位真係好悶嘅。咁你問我呢套咧，我其實你問我，我自己又覺得佢即係玩一開頭又玩佢點樣條女未即係未上條女身，個細路女開頭又有驚咁啊，發夢夢遊，跟住又玩又怪聲，跟住開始閂門，到抄上嚟啊拉張凳嗱，其實你攤出嚟講呢啲橋咧。即係一來悶啦，二來其實冇特別嘅影像上。咁但係點解我覺得叫合格呢？因為佢始終佢堅守係真人真事改編。咁佢真係跟住後面佢吹打出嗰陣時都有啲相啦。咁佢用啲真實案件。咁呢啲係可能係差佬嗰陣時嘅口供，真係幫住差佬 真係 會喐。係啦，咁變咗我都係拍翻合理喎。咁因為係真實真人真事，咁所以我唔會 challenge 佢。咁佢呢啲佈局咧。你問我喺今集就拖得太長嘅、即係你問我前段係啦，咁但係我 buy 佢今集咧，佢係描述兩 pair 嘅感情寫得好。嗱，第一佢描述嗰一個即係你當靈媒啦，即係個女仔好強靈力噶嘛，你當個女人，即係個老公男主角個老婆，係啦，咁佢老婆因為預示到老公會插死嘛，咁所以不嬲就話唔好再驅鬼啦。咁但係個男人就個老公就因為教會開頭。阿沙要過嚟又叫核實下究竟係真係撞鬼定假撞鬼，睇下係咪騙局咁樣。咁但後屘又即係出於正義感啫，我嘅理解啊。最後佢真係奮不顧身。咁中間有場哇，隔住對門講嘢，即係我覺得佢兩公婆個感情，佢分別有兩場同個妹妹講咧，即係由老婆講佢個妹點識點同老公結婚，老公講翻佢點樣識到呢個老婆。咁我覺得有三場戲塑造佢兩公婆關係幾 touch 嘅。咁呢樣呢啲咪高咯，即係我覺得係做到導演技巧。 佢唔係只係一套恐怖片咯，佢有 係啊。咁除此之外咧，佢又有個角度就係講翻個女仔啦。佢有場就搖搖版啊嘛，搖搖千秋咧係個女仔角度講翻就喺。真係一個撞鬼嘅女仔，一個九歲嘅僆仔，咁佢究竟佢嘅心路歷程點咧？佢啲同學原來被歧視啊，咁啊講到咧話眼濕濕水汪汪，咁佢又有啲表述咗，即係啊平時我哋睇鬼片個角度，嗰啲僆仔都係流於被只鬼追殺，被只鬼嚇，咁佢好浮啫嘛，咁但係今次好實咁樣就以佢嘅角度講咗佢嘅感受，咁究竟一個撞鬼或者即係疑似上身嘅人，咁佢其實好慘噶，啲同學實排擠佢，咁佢講咗佢啲內心嘢，咁我覺得刻畫嗰個女仔嘅角色寫得幾好。咁變咗有兩點咧，我覺得唔差喎，加上佢個 ending 結局係比想象中精彩。雖然你問我都係好求其，又揸住個窗簾啊斷逐個勾咁樣斷咁樣嗰啲位，咁但係我明嘅，即係你先你即係雖然真真事啊，咁但係梗係要砌啲電影效果落去，係啊，有啲喜劇效果啦叫做，咁啊呢啲合理嘅，我覺得，因為咁拍得好睇咪得咯。咁我覺得現場嗰剎那個節奏又 OK 嘅，係啊，節奏出嚟，同埋佢我話掰佢唔拖，即係你話出入到佢間房，佢仲要同個黑魔鬼打幾鑊先嗌名，咁你冇意思。咁變咗佢而家好精咁樣，即刻嗌名嗰邊又飛咗埋牆，跟住嗌名就收皮。咁呢啲咪到咯，又唔係算波咯。你問我， 佢後屘就算翻咗屋企之後，同佢跳翻 part 舞嗰啲，其實都正。 係啊係啊係啊，嗰場就係啦，温情嘢嚟噶嘛，就全家咁唱歌咁樣。咁佢加上佢之前有啲歌啊播快樂頌噶嘛，即係都有啲象徵意義嘅啲歌，係。 同嗰隻女修女鬼有關嘅。 系啊，同埋佢又有扭橋，即係嗰個嘅八百鬼魂，又原來係開頭係大奸角，後屘扭橋咗佢都係俾只邪靈操縱。咁有啲試點落個八百度，咁我個八百鬼又原來係表面係有啲嗌個嗰條個女主角，但係原來就係錄音，就原來有啲密碼話聲俾你聽，就話 Help me 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呢啲穿得咪幾好咯，即係個劇本雖然你話開頭係悶咗啲，即係鋪只鬼出現。鋪只八百鬼周圍嚇人，咁跟住錄佢音，咁呢啲太正路。咁但我又覺得佢因為擺咗喺個真人真事咧，佢又講得通喎。咁我覺得真人真事梗係拍翻人哋㗎啦，你冇得改人哋。咁我覺得 OK， 所以我接受到。我就其實呢個禮拜我冇期望嘅對呢套，因為我不嬲唔中意詹姆斯·班。係啊，但估唔到咧三套戲啦，即係呢個禮拜上嗰三套最好睇呢套。係啦。 嗱，咁呢套咧，其實好多人都讚啦，不過但係你實質睇嗰個票房排位咧，佢就仲不及憤怒了， 一定唔得，系啊，不及噶，因為咧，你問我佢始終 得百零， 系啊，啲 系啦， 好 恐怖片始终都争啲嘅，你问我系香港啊，普遍系。 唔系，因为 加上呢套系第二集咧，有啲好多人第一集都冇睇。 如果冇 咩冇睇又冇睇，真唔会睇第二集。 冇睇啲戏去争嘅咧，咁呢套排到第一位嘅，应该正路。 系。太多戏，冇错冇错。 即系争啦，今礼拜一上三套咁样，咁你仲加 三套大嘢咯？咁你啲人 嘅愤怒料仲未消化完系嘛？ 系咯，咁你家庭又睇愤怒料咯？咁你好多年轻人一定系睇即系 Love You See Me 啦，因为上集个棍即系当娱乐片睇啫，我相信好多都。 咁 你跟住你 game 迷就一定睇 Walk Up 啊，系啦。 咁对一般嘅即系香港水平嘅恐怖片观众咧，呢套吓到飙屎嘅程度，我明嘅，真系唔系。 系啊，你问我三场嘅真系有三场系吓到叫嘅。 真系睇住啲人系咁，我唔做马嘅大佬，哇，都够咁恐怖咩？我有咁惊咩？唔知道佢真系好惊我，咁啊 OK， 咁我唔排除嘅。咁大佬，我哋睇得多啊嘛，大佬。 唔係我哋又有啲視點比較抽離啲嘅，因為我哋睇戲係啦，唔會話好投入。但你話投入睇嗰啲嘢，真係佢有三四個位係啊，係幾全場嗌嘅都。 呢套戲因為咧，佢哋好多人入場前咧，佢都知道呢件事係有件真事悲喪嘅，所以佢睇特別投入㗎。咁但係好明顯收女鬼嘅咩，佢啲係作女㗎嘛，佢都冇收女鬼啦，都冇呢啲嘢啦。咁佢係一個 poster 嘅字典嚟嘅，即係話呢啲嘢喐嘅啫，其實就冇見到嘢嘅。如果大家想知咧，翻我哋群組我貼咗好多嗰啲即係真實 嘅，係冇錯，見你好多拎 製。呢亦都咧有好多人就唔信係真嘅，因為咧佢有好多位即係包括嗰個女仔話自己影到佢浮起嗰啲， 係漂浮就似跳起嘛， 似係喺張床度跳跟住影嘅啫，咁就同阿萬張房嗰張飛星差唔多 ，OK， 咁啊，咁咧即係其實有好多位咧呢件事啲人都話其實係假嘅，即係一件點講，即係件事係有存在咧，但係其實係佢哋嗰家人自己即係。作即係做馬嘅咁樣，咁所以呢件事本身係咪真係咁恐怖呢？咁呢件事嘅恐怖程度絕對不及佢開場影嗰個叫做 Enemy Field 啊。咁我唔知而家啲人知唔知係咩嚟啦？佢開場咧，其實佢就話呢隻修女鬼其實由嗰個 Enemy Field 嗰間屋度惹翻嚟噶嘛。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而唔係呢間屋開始噶嘛，佢就將奇怪就將嗰隻鬼楞上咗呢個阿伯鬼呢件事啊嘛。咁原來整件事都係要引啊華倫夫婦嚟即係對佢哋噶嘛，即係佢講到好有關咁。咁但當然事實上 Enemy Field 係完全另一件獨立嘅案件啦。咁而 Enemy Field 咧係拍咗戲應該係最多集數嘅一套鬼屋電影嚟嘅。 係，即係用佢個題材嘛，係嘛？即係無端端變狂殺曬全家人啦。 冇錯啦，冇錯啦。唔係直情叫翻嗰個名 Enemy Field， 係係即係出名嘅兇案命案嚟嘅呢個係70年代應該係70年代美國。 咁而即係同上次 Annabelle 一樣咧，嚟緊咧將即係直情已經拍咗啊，排緊期上畫嘅，就會嚟緊有一套 Enemy Field 嘅新嘅電影啦。咁而對上嗰套定唔知對上一套就兩套咧，嗰套裏邊嗰間屋裏邊嗰個細女咧，就係阿 Hit Girl 阿 Cody 做嘅。你諗下，靚妹嚟嘅嗰時，好細個。 明白。 咁你諗下幾耐啊？嗰套已經，咁但係嗰套已經算新嘅咯。咁但係咧嚟緊仲有一套殺，仲有另一套 Enemy Field， 咁相信會因為呢個鬼屋驚恐實錄又提翻起呢樣嘢，而又帶動到嗰套都應該會 又會再出翻嚟咯。即係嗰啲叫我諗美國人睇嘅集體回憶咯，即係好似你想當年血腥瑪麗啫嘛，即係嗰個有揾阿李天照做嗰套，咁我又係香港人睇唔係好有 feel， 但係原來佢話原來五名故事嘅，即係點樣喺個校園嗰度咁變就失控殺人咁樣。咁血腥瑪麗咁咯，即係 你講嗰個 Carrie 嗰、 那 個 係啊 ，Carrie 啊咩血腥啊 ，Buddy Carrie 啊，係嘛係啊係啊， 唔係 Carrie 咁樣， 係啊有啦咁啊， 哦嗰、那個唔係嗰個小說嚟嘅， 唔係真事㗎，真事㗎，喺校園度真係試過有咁嘅事㗎， 唔係總之嗰個佢悲喪嗰個係 Stephen King 嗰本小說， 係 Stephen King 有冇再悲喪呢個真事我唔知道，但係嗰個係 Stephen King 嘅一個都出名嘅一個小說嚟， 明白， 應該話係佢成名嘅小說嚟。 是 你話校園發生呢啲事咧，就好多類似嘅，但係就唔係嗰個 actual 嗰陣時。而今次呢度鬼屋嘅時候，呢件事咧係啲人真係叫呢啲名嘅。但係咧嗰件事本身其實係咪一個騙局咧，就成疑嘅。所以咧對我嚟講咧，我就覺得佢好似將一件假嘅事咧拍到好似真係有鬼。對我嚟講啊，我反而我唔信嘅。對呢件事啊，反而 Enemy Field 咧睇落就似有鬼多啲嘅。即係我講真事嗰件事啊。咁但係佢呢套戲就因為好多觀眾呢佢當咗呢件本身呢件事係真呀，因為悲劇嗰時係真的即件個咪我要講呢套戲我要講清楚一個 point 要帶出就係呢個 case 梗係真啦，因為真係有記錄有案有報過警嘅，咁同呢個飛碟嘅 case 係一樣嘅，如果大家呢話有冇呢個 case， 個 case 係有，但係呢好多 case 後尾查完其實係假㗎嘛， 所以咧佢話 based on true story， 大家要搞清楚個 story 真係真嘅，但咧後邊係咪真係有鬼，可能係假嘅，大家搞清楚個情況先。即係有人報稱話見到 UFO， 或者佢真係見到有啲奇怪嘅光咁樣，咁但係咪代表嗰隻真係 UFO 咧？係咪代表嗰隻係外星嘢咧？就唔知㗎，邊個知啫？但係有人去差佬度報過警咁解啫嘛。咁呢個就佢報過警就當然呢個係 OK， 就係個 event 啦。但係唔代表嗰件事係真嘅喎，可以佢亂咁報又得，或者佢見到嘅唔係飛碟又得，係咪啊？咁即係大家搞清楚先，就唔好即係一跳就跳咗，哎呀真係有鬼啊！咁即係真係有鬼，唔係係真係有人報過警啫。 係 你搞清楚 ，OK， 唔代表真係有鬼。咁但係呢套戲佢就拍到似層層，咁當然佢喺度電影嚟嘅，再講多次，佢一定係咁講嘅。咁我就覺得娛樂性嗰樣嘢咧，呢套戲係一定嘅程度啦，又 OK， 咁我覺得係 OK 嘅。如果大家中意睇鬼睇成啦，呢套點都值得一睇啦。咁啊，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話係啊，即係對恐怖片鍾情，咁呢套 OK 嘅，係啊， 係絕 對。係啊，我合格有餘嘅，你問我，係啊係啊， 冇錯。咁啦，好啦，咁跟住嗰套我完全 no comment， 因為咧我只不過睇過個 ending 少少，因為我冇時間睇成套。咁就魔獸爭霸咁啊，交俾呢一節就交俾北打講下先。咁轉個頭我會接埋啊。 系啊，有專家嚟嗱，咁啊先啊，重新先，即係我理身咗先啦。我都打機嘅，我 buy 暴雪嘅，因為暴雪你知啊，即係因為呢套戲背後即係個品牌啊，魔獸嘅品牌就暴雪娛樂啊，即係一間好出名以前做 game 嘅公司 ，OK。咁咧而家都做緊嘅，咁佢最出名就係魔獸系列啦，跟住又有星咩星海爭霸系列啦，咁樣跟住有 Diablo 啦，咁然後而家就有個叫做 Overwatch 嘅叫做鬥陣特工，咁我嗱其實我即係Warcraft 我就冇乜打，我見過人打，自己冇打，咁但係鬥陣特工我好敗嘅，即係好正啦，因為一個即係啲第一身射擊咁，同埋 科幻啲係啦。 科幻啲係啊 ，cyber 啲嘅係啊，即係同埋乜都有機械人又有怪獸乜都有嘅咁但係嚟到魔獸，咁魔獸個背景啊，即係你當即係魔界咁樣啦，即係有啲獸野獸打人咁樣 ，OK。嗱我唔 judge 呢啲先，我先講就我唔係 games 嘅 fans， 咁我先要同即係廣大嘅 game 嘅 fans 即係講聲對唔住先。咁我就事實係我覺得套戲唔好睇嘅，以氣論氣。咁我稍後而家我就會講套戲點樣唔好睇。咁但係我明嘅係有機會傷咗 fans 嘅心。咁亦都我見我嘅 Facebook 咧俾人洗版，個個話我喂咩啊評咁低分啊唔開心。嗱咁我認真，即係呢樣我先講對唔住先，因為始終我真係明嘅 fans。 唔緊要，真 係 唔緊要，順便角度。 喂，咁但係我又咁講嘛，我你拍套戲你唔可以 expect 個個打個 game 嘅人先入場睇噶嘛。咁我係咯，其實我都睇過人，即係我哋有啲 friend 打 game， 我自己冇打啫，但係都會叫知，我都知嘅，即係完全唔係零概念入去噶。咁但係我嘅意即係一套戲，咁啊純粹好，即係我覺得自己啊，即係當然我個 comment 主觀啦。咁但係我即係以一套戲，我係以一個用電影嘅角度去評呢套戲啫嚇。咁啊，即係先同各位機迷講聲啊，即係唔好意思先嚇。系啦，咁嗱，我评套戏又好差，两个字。咁咧，点解差咧？啲人咁嗱，我啊真系会认真。你睇下坊间出边，个个啲咧，即系嗰啲，尤其是啲 game 书，你好多 game 书后边都有人写影评噶嘛。 系。 咁我理解啊，呢套咁大暴雪嗱，因为暴雪而家差唔多都好似最第二大、第二、第三大 game 公司噶啦吓，全球佢讲紧魔兽咧系同一时间啦，每日有唔知1500万人全球玩紧嘅，系同一秒钟，即系每一秒计。平均啊，咁誇張嘅，即係呢隻 game OK， 咁啊，即係我明係 fans 係講緊全世界分鐘幾億 fans， 咁係啦，咁但係我咁講，你唔好鬥 fans 啊，你鬥 fans 多得過高達，你鬥你冇鬥你冇多得過 Hello Kitty， 係咪？你冇得講噶，咁我都係以氣論氣 OK， 係啦，咁啊以氣論氣嚟計咧，第一就你睇啲 game 書啲評論，有好多講話咩啊 Kitty 誇，咁其實讚來讚去咧，你望下咁多本書啲評論。其实赞来赞去，佢都系话佢哇，真系真实还原到 game 嘅场面，好感动啊！真实还原到佢嘅设定，好感动啊！啊，佢真实嗰啲 game 入边，哇，真系成套戏见到嗰啲，哇，嗰个咩穿梭门啊，跟住又会有个锤啊，哇，跟住见到佢打咁样，好感动啊！咁讲埋讲去，其实佢都系还原咗 game 场面嘅啫。咁嗱，我唔明嘅，你话 game 嘅角度，你还原 game 场面就已经套戏合格啦。咁嗱，如果你用呢把尺去睇一套叫做 你我唔當呢套叫漫畫英雄啦，即係你當我，因為漫畫英雄有漫畫英雄嘅評論方法，我都咁講嘅，佢又唔係一般嘅動作戲嘅，漫畫英雄有漫畫英雄嘅尺，咁你當呢個係一個叫 game 嘅電影，咁你覺得咁合格，我都 OK， 咁佢絕對係做到添，即係佢好多畫面都叫做有啲叫做致敬啦，同只 game， 同埋啲名場面做翻曬出嚟，咁呢啲我唔質疑嘅，咁但係我以氣論氣咧，喺我眼中，我覺得佢同魔戒。佢同之前嗰個叫做咩甚至乎係Angelina 嗰套咩黑魔後，甚至乎佢同之前科學怪人，喂差唔多添，都係嗰啲背景， 係 啊，都係哈比，係啊，咩哈比人啊嗰啲，都係嗰啲背景。咁你話喂，都係一個叫虛構背景，跟住咁佢個世界觀咧，咁我都有打 game， 我知咧，其實就佢入邊有唔止咁少種族嘅，咁但係咧理解㗎，即係你始終 套戲第一集啦。其實佢話係有少少前傳嚟嘅。 是可以叫全景，因为呢个故事是讲紧佢话兽人同人类第一场战争，即系佢话直头话人类第一次见兽人嘅啫，即系估唔到呢个世界有兽人嘅，就原来系兽人喺第二个空间有个 星球 会传咗过嚟，系啦，咁佢就话叫咁，所以系应该系个 game 啊，即系Warcraft 1啦，即系 WoW 嘅第一嗰个 game 嘅世界观嘅前，即系嘅再前啲，可以话系前传。咁但系实际嘅 game 入边系多啲种族，就会变化大啲。咁我好理解嘅，即系呢样我又冇 judge。你见我话佢嗰几样嘢，我特登冇讲呢啲 point， 因为我都理解。所以你唔好话我话哇，夹硬挑骨头又唔系嘅。咁咧，佢又拣咗人类同兽人呢两族嘅啫。咁其实仲起码仲有个大族就蓝色嘅，咩叫精灵咧？你当系啦系啦。咁另外人都仲有啲矮人啦，但系矮人我哋今集都有出嘅，不过佢又唔系好重要咁解啫。即系你当矮得得咁啊，喺啲会议度见过佢有呢类种族咁。咁嗱，多种族嘅。game 入边就会即系复杂啲嘅灿烂啲啊，同埋佢你知佢呢啲叫实时 ROTS 游戏，即系你一路点一路又要起塔啊，又要做防守攻击咁，即系好 dynamic 嘅成件事，你系点即系好似 LOL 咁样，系啦，咁但系就又要好多战略嘅，有攻击咁啊，又有啲补血啊，咁后边又出蓝咁之类，咁我理解嘅，即系呢样嘢，咁你话还原咗个套戏度嗱，呢个游戏又系嗰句啦。等於你日本動畫啫嘛，日本動畫、日本漫畫，你還原落電影，咁你有電影嘅 judgement 嘅，即係你冇得話，喂，還原咗電影，佢拍到漫畫一模一樣，咁啊叫好睇，未必噶嘛。咁你火星異種咪就唔得咯，係咪先？咁你火星異種好似漫畫噶，佢漫畫都係咁噶啦，都係一 hit 啫嘛，咁都係出啲特攝嘢啫嘛。咁但係你又俾人嚟插到反啦，咁就係你轉做電影，一定嘅有啲應該有啲轉做電影嘅妥協啦，應該話，又或者可能你因應電影，你有啲嘢你要揀嘅，你要扭嘅 ，OK。咁你第一佢就揀咗得兩個種族，咁你話獸人同人類打喺可能喺個 game 入面緊要啦，因為你人類同獸人第一場戰爭，即係可能喺 game 入面歷史好緊要。咁但係我哋觀眾立場睇，咪屌咪即係人打魔啫嘛。咁 打外星人， 你同打外星人，你同你打哈比人，同你打魔界嗰啲奇形怪狀咁，即係樹人咁啊，冇分別㗎。咁你我總之有隻嘢打啦。咁你話喂係咁，有啲 game 書寫話哇好正啊，個故事表達到啲咩哇，為部落揮霍自己部落咁 嗌曬口號。 係啊係啊，咁啊點？咁你戰狼三百咪揮霍部落咯？你唔講？咁你 walk up 佢讲，喂，咁 你 呢啲 为 部落打呢啲，屌啦，阿妈你五十年嘅戏都。年年都有啦，你有啲咩值得讲先？咁你人类打你梗系西火 survival 啦。咁你呢啲为人为生存而战呢啲，其实唔系叫 pawn 咯，系唔系你打你都为咗系生存噶啦？咁你部落咪梗系你做啲嘢，咁佢又做到又话有啲魔法，搞到佢个兽人世界就已经枯萎晒，冇生命噶啦，佢又焗住要走过嚟。咁佢入嚟咧，即系个男主嗰只兽人啦，即系你当我唔记得个名啦。咁我嗰只兽人就叫做都叫主倾偈嘅，即系主用外交解决。咁所以佢就睇唔起嗰、那個唔係睇唔起，即係佢覺得而家帶頭嗰、那個，咁同埋佢帶頭嗰、那個 你肉色面嗰個啊，即 係 唔 係？係啊，以前獸人帶頭啊，獸人攻擊㗎嘛，佢而家嗰個獸人咧衰嘅，綠色底嘅，咩叫綠底咧？咁你即係綠啊魔化咗嘅，咁啊同埋識得用魔法嘅 ，OK 咁得嚇。咁但係最大話就係佢啲綠色魔法咧，佢嘅能源係來自生命，咁要揾隻手咁樣索佢啲靈魂。嗰啲白煙，咁跟住搵啲人咧俘虜住佢，咁索下索下，咁啊唔係索下死，索一下咁佢又暈咗咁樣，再索咁啊再索成嚿靈魂抽出嚟，咁佢就死啦。咁即係要索人嘅生命力咧，佢先可以維繫個魔法嘅。咁綠色咁樣就即係象徵咗。咁啊咁係獸人啊綠化咗啦。咁啊但係就佢其實其他啲獸人佢都描述就唔同嗰只嘢噶啦，不過就屈服喺佢嘅魔法底下啫，係啦，純粹咁樣。咁你問我成件事個衝突位其實好寒。即係啲反派咧，咁你喂 都綠化咗，我成日咁諗，你問魔，咁你獸人佢雖然佢自己有戰鬥嘅理由，但佢要侵略人類，人類咪打咯。咁你打打下就話調翻轉就話，原來嗰對門咧，最後原來都係個人類嗰、那個嗰、那個有個你當有個好似魔界嗰個咩咩咩杜魯夫咁啦，即係有個我佢好搞嘢㗎。 那 個、 圖嚟㗎，講個名嘅，用好。 係啊，佢個名叫咩名啊？佢個名好好笑嘅，叫咩？叫 Portal 咁，咪黑色門啫嘛，冇乜嘢。有名 系啊，咪即系佢个名叫叫咩？有个演员又叫咩？麦迪文啊，系啊，佢亦做、 哦、 好啦，好笑噶。 嗰个咩佳人啊嘛。 系啊，成日话自己麦迪文咁啊，好啦，好笑。咁啊，系啦，咁佢咁啊，原来嗰个即系叫人类最叫其中一个保护嗰个国家最劲嘅守护者。咁其实你当系法师啊，即系专出蓝嘅。咁啊，即系出蓝，即系出嗰啲即系冷系蓝色嗰啲魔法咁啦。咁啊，好屈嘅，因为不嬲你知打开记得你有巫师好卵屈噶嘛。即係平時就要點下點下扣人哋一百二百嘅啫，佢一條藍激光懟埋佢扣二一萬咁樣嘅，咁你冇即係咁，但係當然佢唔係下下出到啊，又要儲氣先出到咁樣，但係不嬲啲藍都屈嘅。咁佢又話係嗰個牧師咁樣，咁即係嗰個法師，咁法師嘅表面係藍啊，實情原來佢係綠底。OK， 咁啊，咁啊， 有隻嘢上咗佢身。 係啦，咁啊，又講到又話佢話唔情願嘅，佢都可能係為咗追求自己嘅功力，咁啊不慎被綠色啊操縱咗咁樣。咁啊，但係就梗係描述個新仔啊，咁啊新佢個徒弟咁啊，即係係啦，徒弟啊知道咁啊，後屘啊炒上飛咗上天之城，再揾埋啲人嚟咁啊幫拖咁之類啦，咁樣咁結啦。咁但係最大鑊就即係。你問我啲呢啲唔叫劇本咯，我即係嗱，即係有而家一刻都有人話喺 Facebook 同我講，喂有劇情啊，呢啲咪劇情咯。咁其實即係你認真，你即係你將心比己先，你當套戲去香港拍啦，你又識得講佢冇劇情噶，係啊，就因為你係荷里活拍啫嘛，你哋又會迷死中，你覺得呢啲劇情咯，咁其實咩劇情啫 ？A 打 B， 跟住 A 有個無間道，但係個無間道咧冇伏線，一早講咗俾你聽。青撚 B B 咁撚樣，咁啊梗係奸嘅啦。跟住男嗰個又成日有啲唔舒服，咁跟住個眼就變咗綠色，咁撚仲撚係奸。你翻嚟扭佢最後唔奸，我就覺得叫有扭橋啫。咁呢啲叫正路到唔正路，咁 A 加 B 最後兩場 A 同 B 打咁樣就完咁樣。咁你呢啲成叫冇劇本。咁第二就係話你話冇劇本都算啦。呢啲我調翻轉叫劇情簡單。咁你話喂好多爆谷片都劇情簡單合理喎，即係你話喂好多都好多即係佢認真嘅戲都係劇情咁簡單啦。你話 Mission Impossible 好多都好簡單㗎，佢都係幾個 battle 咁就完咯。咁係嘅。咁但係問題你入面個角色你一定要刻畫得好嘛？我成日咁諗。咁最大鑊就呢套戲咧，啲角色咧全下部都腦殘。咩叫腦殘咧？即係意思嗱，個瘦嘅男主角佢係腦殘。佢老残再见一见到个人类，就已经就同个人类讲：喂，约你个国王某日过嚟倾偈咁样。咁你谂下，你两族战争，你唔会忘鸠啊嘛？即系你唔会无端端咁样揭开晒个肚，又好咁深信个敌人，咁样约佢约战就话会背叛。咁就算系啦，你话约咗个人啦，你都唔计话会有啲计谋啊，会无间道咁之类。佢跟住之後已經有人就話埋伏咗，已經俾佢知道自己係個族會反嘅啦。咁點會翻到佢屋企仲唔叫啲族人走咧？我都唔好明。咁仲翻到屋企，即係翻返去個部落度，仲係正常生活。咁跟住又俾人夾咁樣。咁呢啲咪即係個情節都唔通嘅喺個角色上。咁啊個獸人，你當佢話獸人智慧差啲，個國王又係腦殘嘅。咁啊第一又做國王啦，唔知乜衝到好前佢打佢第一個衝出去打。 你講過，咁你話 係啊？系啊，但系你话，哎，佢话呢个好劲嘅国王，武将嚟嘅，即系敌将单挑，咁啊系啊，元方咁劲嘅，咁你话系中意佢个风格系冲到咁前，咁我算啦，我都唔 judge 呢啲啊。咁但系问题佢打又冇计谋，你作为人类打仗系咩咧？咁你都要喂，你都会有投石车啩？你冇都用火放火啊，系嘛？咁你冇火都，佢话佢有枪嘅，佢个年代，即系啲手枪咁样。咁你都有啲有盾牌阵，有铁马，即系你起码都要有策略咯。佢个策略就冇啊，纯粹沟冲啊。开头个策略就咩，都等唔切嗰啲，即系未有个法术底下已经就话，我咁啊搵啊屌呢队人啊冲啊，咁佢话打你点打就咁啊，挥就挥正咁样，成群人冲埋去沟冲，咁啊即系你呢啲咪即系喺度即系当观众白痴。咁第二男主角又系脑残嘅，佢脑残再无端端佢会中意咗个女兽人。 你讲过， 我唔知个 game 系咪个设计啊？佢有场咧，监督到咧个女兽人咧，绿色噶大佬，佢个样咧其实好似咧与即系嗰个 Guardian of Galaxy 啊，咪有条女。 Guardian of Galaxy 好啲，冇只獠牙嘅。 系啦，佢就系嗰条女咁样，但系又仲要多两只牙。最大话咁嘅情况，有一场咧同佢打车轮啊，大佬。 頂呢個費利搭嚟嗰隻喎，真心車喎，即係話講佢愛上咗呢條。咁但係你諗下佢其實唔同種族都唔知點愛。咁 咁呢個冇得講嘅。 嗱，我唔知啊，即係我唔知會唔會話 game 原來經典嘅係有個角色係同人類戀上，咁我唔知道，即係呢樣我真係未去到知道 game 設定。咁但我淨係睇嗰場我話惡頂嘅，同埋又咁講，佢塑造呢場咧，其實對個劇本冇幫助。即係你話佢最後有啲恩怨情仇，因為嗰個女仔最後會殺咗佢大佬咁樣，叫佢治咗一啲中意心愛嘅人殺咗自己嘅大佬咁樣，咁治啲矛盾。咁但係你治個矛盾你又完啊嘛，你冇意思㗎，你即係你鋪出嚟冇意思。咁原來你個愛情位都冇鋪，無啦端端愛嘅，我都唔明。佢又冇乜經歷喎，就好似叫講幾句說話咁啊，平時望咗兩下眼神，突然之間我監獄度就打車輪就話愛上。咁呢啲咪叫腦殘咯？ 有關㗎。 你话个 B B 有关， 叫做可能最尾先出场嗰个真正主角就系 B B 嚟。 冇知嗰个真正主角咯，咁嗰只有啲人话系咩咯，话系咩密斯街噶嘛，之后大咗就，我屌，即系嗰场又唔知做乜 Q， 哇咁样整个核突样咁样，唉我唔知啊，即系嗱你问我呢啲铺排，咁佢梗系一出就出三部曲噶啦，呢啲咁嘅事事事，咁有啲人又话啦，喂套戏预三部曲噶嘛，你第一集啊梗系咁噶啦，咁但我真系以戏论戏咯，你第一集你做得唔紧张，咁咪唔好睇。 如果真系要拍晒成古仔十， 系啊，你话第二集好睇咪第二集好睇，我咪第二集评翻高啲分咯。咁你冇得话喂系咁啦，呢啲戏要睇晒三集先评一轮，你咁屌你咪唔通噶。好魔界一我都插到爆，系咪先？魔界二我都好啲咁样，咁类似，咁你梗系有啲咁啊。咁同埋喂，你明知系两个人中噶嘛，咁你导演你要谂咯，你点样两个钟入边你起码用啲嘢。系啊，你有啲嘢铺俾观众睇系记得嘅，呢套嘢最大镬就冇嘅。刘牙打我头先讲话我脑残弱智啦，咁啊二来佢我都期望你始终打开机，你知呢啲咁样大规模战争，我明嘅打机画面嘅一得个 pan shot 嘅啫，因为你好哇好多军队好细点，咁但系平时打机嘅希望有啲哇个视点好正，冲埋去即系爆无双咁样，即系滚咁样哇，跟住嗰啲视点佢好似有个接喺上面好立体嘅。话打完呢边拉过去啊，有个弯索，有啲长镜头咁样，即系你问我有好多呢啲镜头嘅铺排，佢又拍得好差，呢、這个就其实我觉得纯粹导演嘅功力嘅啫。佢下拍咧冲到埋去一弯索，咁弯索其实唔系好见嘅，即系见啲人啊魔兽咁喐，跟住就近镜，可能聚焦做国王啊，聚焦啊第二男主角啊，聚焦嗰条火星女啊咁之类啦，咁啊跟住喺度打咁啊，跟住系流于系即系只抽或者叫一个打几个，跟住又有一个弯索，跟住又近镜，即系叫做跳梯cos 跳梯 cos， 跟住弯索 cos， 咁即系呢啲即系坦白讲总衰啦个 TVB。嗱我唔讲特技啊，咁你话喂？咁佢特技勁，咁你合理嘛？咁你 game 嚟噶嘛？你梗係要特技勁啦！你一定要全部要捽到靚曬啦！咁你因為拍只 game 啊，咁呢啲我調翻轉喺而家嘅觀影質素，我入場我預咗嘛。即係你唔能夠話佢喂哇後面個景砌到個 game 一樣，咁呢啲叫攞分咯。即係你當然你 game fans 你話還原到係一個心願已經合格，咁我係講。咁但係我以氣論氣，你嘅設計、你個背景、特技，我覺得呢啲係基本，即係唔好話當係五十分滿，係一百分滿分五十分，呢啲基本就唔會評分嘅，除非你爛得好緊要喎，我又扣分嘅啫。咁呢啲唔會係加分嘅元素咯。咁你又問我嗱，第一角色冇刻畫啦，咁腦殘啦，咁就頭先講過佢打嗰啲對陣好兒戲。即係一堆人咁樣衝埋去，有人死有人輸，咁同埋由頭到尾我都唔明人類明知劇，我望落去人類照計冇得打，因為嗰隻嘢咧高過人類，我諗起碼都四每個人啦，每隻獸人都起碼我諗有三米高，咁咧嗰隻手臂咧粗到即係好似即係粗到好似車胎咁大碌嘅 ，OK， 咁我嘅理解如果按比例係一隻熊人同一隻人咧，佢衝埋一爪一爪個人都死啦，照計，咁但係我明。嗰隻嘢咁大隻，但係人就揸住把劍仔呢，又往往又細光力力喎，有一劍嗨埋佢嗰啲人呢，即刻就斷開晒啲手手腳腳啊，有啲人叫啊咁樣，即叫做佢拍到有得打，咁但係就唔合理嘅，你個樣你咁兇狠，但打落去冇乜戰鬥力㗎，即係雖然都有戰鬥力㗎啲獸人，即係又係咁樣揸啲嘢喺度揈埋揈去，但係即係叫做以佢咁大型一揈咁，你邊有可能擋到咧？起碼都兩三個人擋先擋到一擊咯，或者你起碼拿個盾牌先擋到。但係又唔係嘅，有一個錘明明個錘好大，佢可能有把劍仔咁樣隔住咗，跟住再劏到個肚腩。咁呢啲咪叫即係拍俾小朋友睇咯。即係我覺得係借球弱智，唔合情理。咁你當呢啲都唔算啦。最大鑊就係佢打得個單調，佢來去都咁打。咁你睇嚟做咩？你兩個鐘冇橋喎。咁佢唯一嘅橋就係糾纏嗰個法師，即係嗰個出男嗰個法師。咁啊，整咗场系叫做法师对战，即系武术对战，扑街啦！嗰场直头系垃圾。 点解咧？咪讲佢搓咗个泥胶公仔，个泥胶公仔好啦，大只嘅魔像咁样，咁啊吸晒蓝绿咁啊青 B B 发晒光，好卵大只咁样，咁啊咁大只咧，咁啊系咁追住个嗰个新嗰个巫师，即系新进巫师啊，新巫师新人咁啦，系男仔咁样啦，咁但系都有啲发力嘅佢。咁跟住又追個第二個男主角，第二個男主角拿把劍嘅啫，咁唔知點解碌來碌去，嗰條友又喺度打來打去，即係好似啲巨人，你當好似哥斯拉咁上下高啊，打落去又爆曬啲牆，但係永遠打唔到男主角嘅。就算打男主角，男主角飛咗埋縫牆啦，我理解咁大個拳頭打埋去飛埋縫牆，即刻粉身碎骨啦，係嘛？但係唔係會撞一撞落去，噴一噴氣咧，血都冇滴喎，跟住又可以打關鬥走來走去嘅。咁呢啲咪即係又係啲腦殘嘢，跟住仲要嗰唔知乜擒咗上去個頭度，跟住後屘唔知點樣揾啲繩索啊解甩咗佢一半個頭，咁所以嗰隻嘢變咗冇眼啦。咁冇眼咧，咁條橋就話個巫師仔啊整個魔法陣，就引揾啲嗌咁引嗰只泥鳩公仔行到魔法陣。同期就引啊嗰隻嗰個奸咗個巫師就走去嗰個綠池嘅中央，跟住校啱個時間呢就搵返嗰條泥溝公仔，佢就瞬間轉移喺個池上面砸死個巫師，得唔得？個戰鬥個策略， 你嗰個巫師即係佢拜師嗰個師傅啊， 係啊，拜師嘅師傅。咁呢個策略其實好唔通，第一你係咪嗰剎那一定引到嗰隻嘢埋嚟，咁又係揀嚟啦。咁你話喜劇角度係即係戲劇效果係咁嘅算。咁但係問題你個策略上唔通嘛？你第一嗰隻奸即係奸巫師都冇理由無端端行去池中心，我都唔係好明佢做乜行無端端，無端端咁跟住就跟住行。咁你跟住砸，咁你唔計話通唔通啦？咁你喺個畫面都唔好睇嘛？即係你呢啲叫細骨。 畫面其實唔連接㗎，好多位。係 啊，無端端啪咁樣砸落嚟咁啊，跟住叫佢死咗，跟住後屘又有啲流淚咁樣。 咪但係有原因嘅。 係咯，係咯，咁你即係呢啲又畫面唔好睇，咁你呢啲話叫細叫結局嚟啦。 其實咧 最緊要，咁你拍得唔好睇嘛？ 你講曬呢啲唔好嘢，講完咩？其實有原因嘅，一啲套戲咧，連導演自己都講緊粗口嘅。 點解咧？ 导演是边个呢？就是我好鍾意嘅一个导演叫 Duncan Jones。咁拍过咩戏呢？就是我之前我都系因为介绍佢啲戏我俾人问候老母嘅。 喂 咁 大 好睇喎。就系当年嘅 The Moon， 嘩我觉得正到不得了。当年系被誉为嗰年系最科幻嘅科幻电影。 我觉得 OK 喎。 另一套嘩 ,Source Code 呢套呢就唔止系话科幻迷啦，连好多一般观众都话嘩都好睇。即系嗰度呢火车 探路㗎嘛，喺个探船度㗎嘛，系咪原来。 唔系探船，佢利用嗰个人即係死咗個人。 我知道有個裝置㗎嘛，原來好似喺個探倉度咁樣㗎嘛。 喺個箱入面，其實佢得 返。係啦，冇錯，好神㗎嗰套。 好神。嘩，其實呢我呢個導演真係厲害，係好低 budget， 但係靠故事取勝。 係啦，即故事吸引拍到。 好多獎，好多獎嘅。咁我對呢個導演好有期望，佢其實亦係邊個呢？係一個名人嘅仔嘅，就係 David Bowie， 即係啱啱死咗嘅對。 啊，係啊，係啊，係啊 ，David Bowie 嘅仔。 我對翻好有期望。嗱，呢套戲咧我驚嘅，因為咧佢唔係拍開呢類型嘅。 係啦，我會反而咁諗。其實呢套戲睇得到，就導演就真係收錢拍嘅啫。 佢一 係啦，佢拍唔到自己嘢 啊。佢話咧，呢套原來 cut 咗超過40分鐘，佢 cut 到咧成一零零碎碎嘅，連好多嗰啲中間啲位，佢自己都話都唔知發生緊咩事，變咗。佢都咁講啊，唔係就你啊， 即係啲起承轉合你冇曬囉，就變咗好簡單咁樣流於。 佢原本唔係咁㗎，佢俾人 cut 到甩晒皮甩晒骨㗎，其實而家你睇呢個版本係。咁 佢可能為咗縮長線啦，即係可能要兩個鐘內咁囉，唔知套好似啱啱兩個鐘。 個原因就係話係咁話啦。咁同埋呢原來佢內部呢 ,game 公司同電影公司又炒曬大鑊。即係原來佢裏面發生咗好多問題，所以呢你而家睇緊呢個版本呢原來唔係一個終極或者唔係一個 明白，即係或者叫做導演最原最心裏面個版本。 自己都鬧緊呀，唔係你呀，佢自己都話啊咁樣唔係咁樣，我拍嗰陣。 所以我就話我以氣論氣，我評到佢好差，我又覺得 game 迷都應該覺得差，但我唔明點解香港啲觀眾呢就認真呀，即係唔好又話我話。其實香港觀眾真係麻木嘅，佢鍾意打隻 game， 咁我覺得拍咗就話得。咁你真係你平心睇， 我 大把。 我上咧覺得嗰啲公仔嗰啲嘢咧，的確係有翻呢、這個，即係我冇打開，但咁我有成日見到嗰啲圖噶嘛，我又覺得佢幾似嘅真係。 喺呢個。 似一定似，佢做得足嘅啲，即係個造型上做得足嘅。 變形金剛嘅，變形金剛。 係啊係啊係啊，冇起碼冇咁膠咯，即係成件事真啲。 唔係佢唔同一樣㗎嘛，你知變形金剛啲樣都唔同。 係啊係啊。 你話咩？佢係柯柏文，柯柏文咯。但如果我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原來兩個同一個角色嚟㗎嘛。你但係呢個呢個咧，嗰啲起碼啲怪獸咧係似樣嘅。嗱，啲人唔似樣冇得講啊，因為原本係獅子樣，冇話個人係點樣㗎，都係有須嘅啫。咁有啲人就話咧個感覺咧又唔係揀得咁好嘅，都有人話嘅，都有人講嘅，啲演員啊唔係揀得咁好嘅，有少少年青得滯啦，即係例如你話嗰個會變咗壞嗰、那個，即係嗰個其實一路都係俾隻惡嘢上咗身嗰、那個suppose 好人嗰個模式咧，又好似 係啊，即係太靚仔嘛個樣， 坑碌咧，咁嗰個去拜師嗰個又。睇唔到佢係第時一個，即係佢話佢老咗係勁㗎嘛， 即係未來係勁嘢嚟㗎嘛，又睇唔到好似即係傻仔咁樣。 而家真係幾傻仔，幾適合呢個傻仔角色啦。 係。 咁就算連個皇帝其實係邊個咧？就係、是、Iron Man 老豆啊嘛。 係 Iron Man 老豆，係啊，冇錯。 靠曬你睇認唔認得？係啦。咁佢又係咪真好做到嗰種王者風範咧？咁即係佢哋話咧，呢、這個呢一紮選角啊，佢哋都話其實唔係話太過第一選擇 match 到個氣質咯， 好似係咪第二線咁啊？呢一班有少少咁樣，你咪請唔到啲即係再好啲人，或者冇 budget 去咗嗰度咧，去擺啲 budget 咪去曬啲特技咧咁。即係其實係有啲疑問嘅，因為好多人都喺嗰、那個即係喺真人版嘅位置，有人有好多疑問。嗱呢啲唔關 game 事啊，呢啲係點樣拍一套戲嘅執行上嘅問題啊，屬於 OK。 即係其實執行上，即係佢已經 game 同電影公司已經都有問題啦。咁加上你係啦，導演其實又認真，你個導呢、這個導演其實唔擅長拍呢啲叫做爆谷嘅動作戲啦，應該。 因為呢套 係啊，佢劇情片嚟㗎嘛。 可以話係藍幕電影嚟嘅。佢之前拍嗰兩套，喂，好現實㗎，啲場景現實雜㗎，邊有幾多藍幕？ 即係寫實嘅劇情片嚟，或者科幻得嚟都劇情片啦。 好 壯咩？變咗佢 handle 唔到咯。 好壯咩？其實成套戲得嗰幾個人正應該後翻拍得好有味道。呢套唔係話呢套好磅礴。咁到底係佢功力不能夠 handle 到咁大場面咧？就因為根本係俾佢剪到人哋原本套戲都唔係咁，俾人剪到係咁啦。咁真係唔知。咁我就覺得呢套戲係好多錯配啊。 好多係啊，好多即係好多令佢成功嘅原因，啲因素即係不安因素就集合曬喺度先。咁同埋你中間又有特別有 highlight 兩場，即係叫做特別嘅叫做單對單。咁我會咁理解，你單對單咧，即係呢個都睇得到導演功力嘅。即係你話 even 你話中間成個套路剪接可能俾人喐過，咁佢已經唔係嗰套戲。咁但係有兩場叫做核心嘅單對單，佢拍得好差。係啊，即係你問我。即係我黃佢居咁，跟住哇！最後我睇嗰場咧，直頭有人講粗口屌，無端端最後 ending 個第二主角醒翻同佢打，佢一嘢跳咗落，一刀插落，佢即係解咗人哋個袋，即係解爆袋咁樣一招加埋三十秒都冇死咗。係啊，屌嚟啦！曬鋪全場，我真係有人係即係屌咁搞錯。 你 真係堅燥底㗎，即係你話啲 game 迷呢啲又永遠唔講嘅，即係鬧我嗰啲人又永遠就唔講呢啲弱點。喂，咁你嗰兩場對決大佬係核心價值嚟㗎嘛？即係你嗰、那個 都係重頭戲應該。 係 啊，即係吳彥祖打阿獸人男主角，咁佢嗰個第二男主角嚟㗎嘛？咁你吳彥祖會打死佢㗎嘛？咁跟住第二男主角打翻嗰個雙龍嗰條友啲咩黑手，兩大場口嚟㗎嘛？你兩場都拍得唔好睇。咁你 其實好多人話套戲點樣睇完我都見唔到吳彥祖。 吳彥祖我覺得搞嘢，佢好嘢，佢其實去做咧喺我哋電影咧拍呢啲我哋叫 motion capture， 不嬲要揾個陳小明咧就著住件綠色衫，黐啲藍波咁樣咧，就我嚟做 capture。正常呢啲人咧就揾求其揾個陳小明做得嘅，但唔知點解今套戲咧好明顯嗰個人咧揾咗吳彥祖做，佢就落埋個卡，但成套戲咧佢係 key 個獅子公仔，冇人見到係吳彥祖嘅。但係嗱，留意啲人就話讚啊吳彥祖咧，佢演繹，因為咧佢 motion capture 就意思嗰、那個 CG 嘅動作係由嗰個人咧嘅身體肢、那個即係個肢體動作由嗰人嚟嘅。啲人就話佢掌握到嗰個駝背嗰種感覺，少少駝背，有少少後邊有啲嘢啊，又有嗰啲即係老太龍鐘啊，嗰啲手勢邪惡手勢。啲人話佢啲個肢體語言做得好，係啦。咁、但係咧，你現實睇睇 Q 都吳彥祖咩？屌你老尾，你揾 你唔好當 你镜睇个样都睇唔到啦，佢都唔系嗰个样去 key 落去。 唔系唔关事，完全咪即系阿 Sisa 嗰啲咁，根本即系阿咕噜咁啫嘛，即系你唔会原本个人个样嚟噶。 系啊，咪咯，即系 key 落去，所以睇唔出嘅。不过啲人就话即系弹佢咁解咯。 即系你谂住睇吴彦祖睇靓仔就揾错，你自己搞错咗个位啫。人哋唔系做呢个 ，OK？ 系啊， 唔系问题啊，呢个反而唔问题啊，呢个要赞添啊，反而要。 系啊， 系啊，冇错。咁你咪问我咧，即系成套戏体现咗啲咩咧？就系其实就即系我都即系想讲就呢啲剧就我真系好认真，即系就算呢刻我都系有啲惊，咪闹我都唔话。咁我先循循我咪惊咯。咁但系问题，如果呢套戏你觉得好睇，我觉得你其实已经系因为俾荷里活嘅爆谷片洗脑，你不嬲睇已经接受咗荷里活呢啲爆谷。 其实好难讲，因为你机迷咧，你对套戏啊多咗好多 understand 噶嘛，所以佢里边佢好多嘢冇交代你都知噶。 我斗又认真喎，套戏唔关话有冇啲冇交代喎。你有冇交代套戏都系咁钱噶啦？即系我会咁谂啊！我理得你后面有咩恩怨情仇。而家又话唔系我唔系 judge 佢话套戏好多嘢冇讲啊，即系啊好多人睇唔明套戏去得太迷，因为套戏浅得滞嘅就。屌你正邪对决，即系讲咁多嘢做乜啫？你打两场头尾，咁个巫师变奸啫，咁有几难，有几特别，同埋中间 都冇计。有好多隐藏嘅秘密同身份，佢呢度即系你唔知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冇。 系啊，你话咁你咁讲，咁佢电视上冇交代嘅，即系呢啲冇呢啲人喺度 嘅。 咁 即系你玩过 game 先会见得到嘅彩蛋嘅，你咁睇咧，你又唔觉得有嘢嘅，所以变咗。 咁啱，咁呢啲我觉得就叫 game 迷睇得到嘅嘢，普遍观众睇唔到咯。 好多趣味类嘅，对 game 迷嚟讲就系咁。 啱啊，咁但系问题系啊，咁但系你起码你还原翻咗一套我定义呢套系叫爆谷娱乐片啊嘛，咁样爆谷娱乐片即系叫爆谷动作片啦，你起码就动作要打得好睇啦，你起码要有紧张刺激咯，你唔闷咯，你我呢套系一部闷到趴街，二来打得唔好睇，咁啊叫唔合格咯，咁唔合格变咯，我再评佢就有两场脑残有瑕疵嘅，咁啊啲话人手大战拍到咁完全明千军万马打到拍到咁闷嘅，咁呢啲咪扣分咯，一路扣分，咁最大镬就脑残嘅，成个剧本脑残，角色又脑残，剧本又脑残，咁我又扣分咯。咁角色又冇刻画，又扣分，我扣系咪廿分咯？ Okay. 好合理，俾松咗啊！即坦白讲，不过又咁讲，我睇完呢、這个非常道义，我发觉佢点都好睇，非常道义。 哦，你觉得呢套好睇喎？非常 系啊，我非常道义俾廿分。Okay. 我真系谷鬼气，我觉得非常道义其实系王晶片嚟嘅啫。如果佢系转做香港人拍，一定俾人插到反转。点解啲人唔插？就因为啲人翻喺荷里活死忠。咁其實 Warcraft 都係啫嘛，呢套戲如果唔係 Warcraft 呢個 band， 你當轉咗去包哈曬，即係好，其實同阿包哈曬一樣啫嘛，即係想當年嗰套咩吸血吸血或者叫咩吸血妖姬啊，妖夜尋狼啊，嗰類咁嘅劇質素一樣，又係咁啫嘛，嗰啲妖夜尋狼又係悶到撲街嘅喎，次次都又有出隻大怪獸，但係唔知點解打嚟打去又打唔死呢隻大怪獸，表面又好大隻，但係實情冇戰鬥力，咁全部都係呢啲腦殘橋，一模一樣。都好似叫做佢個背景就好似千軍萬馬，叫人啊特技勁啲。咁但我成日咁講嘛，你呢啲嗱，啲人一講就話，喂，套戲起碼有特技啊，點可能廿五分啊？咁你其實你講得呢句嘢，你背後你咪已經洗咗腦咯。你俾荷里活就睇到，咁其實 係好多特技。 係啊，咁但係咁講，喂，睇戲唔係睇特技咩，大佬啊？喂，你個設定你自己諗啦，係嘛？咁你以前你希治哥啲邊有特技啫？都好睇噶。咁我睇嘢睇電影語言噶嘛？喂，特技勁係你，只不過荷里活而家你覺得自己技術勁，你係要做一啲我哋十八拍唔到嘅嘢。呢啲係你處個片種係咁嘅啫。咁特技片有特技好合理，我覺得要加分嘅咩？你拍得特別勁，我叫做加少少。但係你唔可以話，喂，我拍得好啊，咁呢套係合格啦。咁你特技片睇特技，咁你即係唔使你嘅。总之唔系啊，总之好似 Street Fighter 咁样出啲人打，打完一个死，再一个打，咁啊一套戏咁样拍得打得好睇就得噶啦。咁你呢啲咪低质素咯，我咪有嗰句。咁同埋，喂，咁你试下呢套嘢转咗个大陆拍啦，你当大陆拍变做《三国演义》《三国魔兽传》，一定插到扑街。 特技又似啲嘢，大陆啲特技又真 系。咁你唔好理特唔特技先啦，我当啦，又唔睇特技啦，我拍到一模一样。啲角色轉曬中國人啫，我肯肯定香港人又話唔睇又話垃圾， 追得上呢啲特技嚇。 係啊，咪咯，咁你變咗你啊 bias 咯，擺到明係。咁同埋即係你好認真，我又好愕然，我覺得以氣論起呢套嘢唔得咧，我又成日覺得我睇完出嚟，我覺得係一個共識嚟嘅。我估唔到我上網講咧，咁多人調翻轉插到我爆。 喺外國嘅即係影評啊，我講即係專業影評嗰邊啊，唔係觀眾。 係，冇錯， 評分唔高嘅，的確。咁 唔係開頭佢爛番茄好低分添，不過後尾啲人又話，又話係又話高翻嘛，係啦咁 都係低嘅。其實連game公司自己都覺得唔好嘅。 係啊，你問我，其實佢真係做唔到爆谷娛樂片應該有嘅套路。 我係好滿意㗎game公司自己，佢哋審核一個傳聞咧，話game公司自己第一就炒咗嗰個第二把交椅嗰套友喺佢拉嗰個關係去拍嘅。咁第二就係話佢哋已經籌組緊啊。好似 Marvel 咁啊，自己一個電影公司去繼續拍落去， 我即係暴雪你嘅意思係咪？係啊，都有機會啦。暴雪咁賺錢， 唔係即唔係啊？即係佢想自己拍翻就唔 係啊？即係好似 Marvel Studio 咁咯，自己開壇嘢拍好過咯。 到佢哋想做嘅嘢咁樣，即係總之嗱呢啲都係傳聞啫，暫時都係講嘅啫。咁到底點就之後再睇啦。 同埋都有網民同我講就話：喂，人哋打即係佢又話針對嗱，咁唔同你講咁多嘢，你淨係話打得唔好彩唔好睇，我唔同意喎。啲 game 入邊係咁打啊嘛。咁我合理啊，你 game 你玩緊 game 啊，咁啊梗係咁打啦，你梗係咁諗掣啊死！ 有啲似劈友嘅個打法 係啊，但係喂大佬咁你變做套戲你要諗噶嘛，我係咁諗，好不符點諗啫，我唔係話純粹一個 game 迷咁諗，即係我嘅立場我唔係要點樣打得何為好睇嘅，起碼你第一變化多啲，你唔好個個衝埋去老劈啦，咁你起碼有啲策略，你有啲陣，雖然你後屘有個屯陣啊，所謂屯陣擋住條路，但起碼都有策略，咁同埋佢都可能有啲喂騎馬戰啦、啊，跟住啊陣地戰啦、啊。跟住有追逐戰啦，跟住你可能有追擊手啊嘛，有射箭嘅有人，跟住有人投石啦。咁呢個其實有隻鷹啊嘛，咁呢個男主角應該飛隻鷹，有啲人可能係空戰咧。係啦，可能咁你未必要得一隻鷹嘛，咁你可以最後上咗天之城咪吹雞，吹翻三隻鷹落嚟。咁有啲喺上面空戰又抌啲火石球，咁呢啲咪叫有變化，咪叫有層次，就叫做起碼好睇啲啦。我都唔講話咁樣拍就一定係好高分，起碼好睇啲。而家就係話太 hea 我哋觀眾，即係我覺得鬼佬都唔會唔知嘅，只不過佢又。唉、哎，系咁啦，呢啲 game 即系佢都我会觉得个心态就，唉、哎，总之有特技堆炸嘢，扑街会打啲人就中意睇噶啦，啲傻仔啲系咪都入噶啦？我觉得系个背后个态度系咁，根本上套戏冇嘢嘅，我都明啊，啲人会咁识系话好睇，调翻转闹我话我点解评佢咁低分？我又觉得根本上佢真系好低分，不过就叫做如果你话有 game 元素啊，叫加少少，我好尽嘅就俾廿五分，已经松咗手啦。我就咁样 comment 嘅啫。 咁 即係雖然我話帶出就係話 有人中意有人中意嘅喺外國都 係啊，你冇計啦。咁但係我就話想即係叫講都係嗰句香港觀眾，呢啲就嘅典型荷里活爆谷嘅電影。咁同埋佢嘅元素永遠個方程式咧，就係、是、揾一個 IP， 即係揾一個知識產權啦。譬如你可能一隻 game 啦，或者一套漫畫，或者一件事，係啦，總之揾一個好出名嘅 IP， 好多佢好多 fans 狂熱嘅，然後就砌電腦特技，做咩電特技加 IP 就咁堆曬出嚟。咁其實類似嘅呢啲咁嘅腦殘戲其實好多，即係唔好話計啦。其實你嚴計講，你 Marvel 啲都腦殘嘅。咁但係點解我會俾咁高評價？因為佢入邊真係有嘢嘛，佢有嘢想講，有信息，佢角色有刻畫嘛。佢入面有人性化演繹㗎嘛，咁同埋入面佢有時佢打得係精彩喎，即係話佢好老殘，係啊老殘得嚟，但打得精彩我都 OK 㗎，我都收貨喎，即係你老殘你打得緊張，同埋你去啲 Marvel 嗰啲佢你即係估唔到下一步㗎嘛，佢即係一 個長口。佢唔係咁跟漫畫嘅。 系啦，咁你变咗你起码你都叫有啲紧张，你牵起到人哋去睇落去咯。咁但系呢套真系完全冇嘛，你变咗即系一个剧本太简单，你整啲正邪大战，我立场你讲咁捻多做咩啫？嗰、那个系无间道奸啊，彭肯拿打啦，跟住话咩？ 孖宝其实佢初期就系扭曲晒啲角色嚟迁就啲电影观众嘅， 系 佢反而先唔跟啊，系佢就系惊啲观众唔会接受到原装嘅。通啲沙啊呢啲嘢，佢改咗變咗而家嗰個咁啊，咁咪受咯。 唔係佢一定又要加啲嘢嘅， 小跑定死嘅，即係佢其實係有好大程度諗咗觀眾心理嘅。咁呢套有冇呢套佢其實都有啲嘅，但係咧佢可能佢係就係要想還原咯，咁變咗佢就唔係扭得好犀利，所以你話佢從電影角度，可能你話佢電影角度佢係唔咩㗎，佢唔係好符合到你話即係我當我唔係機迷睇係，可能你好多不滿。咁但係機迷自己就會有佢哋完全另一套要求㗎嘛，咁佢就似乎佢就符合到機迷比較多囉，佢呢套戲可以對只可以咁 囉。即係你係呀，如果你話喂機迷有自己機迷嘅把尺，或者佢個集體回憶 就係咁囉， 勝過曬電影其他嘢嘅，咁即係我又唔係話要說服佢哋， 即係呢套戲 我講咗我立場啫， 佢係咁樣走囉，佢呢套似乎係咁樣走囉，係囉。 係呀。咁但係其實你問我呢，即係呢啲叫做我哋叫做呢、這個叫魔幻世界呀，即係叫魔幻即係好似魔界嗰度叫做古代嘅魔界啦，我唔知即係叫即係起碼入面唔會有啲科技嘢。 其實 背景喺荷里活拍咗太多啦，即係你俾我就咁數，已經有魔鏡白雪公主、獵神、魔雪半邊，跟住有哈比人，跟住魔鏡先中，係啊，你即係你太多啊嘛，咁你即係證明你咁多點解呢？就因為有市場咯，因為荷里活就話專拍嗰啲揾特技砌啲俾你哋有人睇，有人睇有市場咪拍咯。咁你明白就呢啲 咁呢套好白雪公主嘅咁又。 咁好過我評都係嘅，白雪公主15分嘅啫，我呢套我都俾25分。 係 啊，仲有套差啲嘅喺我嘅記錄入面啦，有套叫無間獵人啊， 無間獵人係啊咩即係狂野時速嗰個大隻佬做啊，嗰套仲差過呢套，我平平、 哦、 我平十分。 嗰套但我又覺得嗰套 OK 喎、啊。 我睇嗰套喂唔係嘛，我衝入去，我同埋我最後真係有揸賽車㗎嘛，打到咩衝埋去揾個。 當佢係偵探片咁睇，不過佢係有魔法咁。 係魔法咯。 你唔好當佢係，唔好真係當佢魔幻片喎，你當佢其實係一個靈界偵探，你要咁諗。佢系偵探嚟嘅，咁你咁睇就可能 OK 啲。如果你當翻佢呢種，其實佢真係唔係呢種片嚟嘅。佢其實 係啊，佢都唔打，咁講都乜係啊？ 其實佢係偵探片嚟嘅。 明白。 係啊， 咁即係呢？ 係啊，你調一調動個個定位，佢會 OK 嘅。即係如果你當呢種戲就唔得嘅。唔 係嘅，係啊，唔係呢套咯。咁即係當然你話喂，機迷有機迷嘅尺度，咁我都理解嘅。咁我亦都認真，即係我講咗我嘅立場啦。我都無意話說服你 game 迷，你覺得你哋 game 應該有集體回憶，要拉大隊去睇，我又唔介意嘅。咁至於你話喂，質疑我點解咁低分啲，我又建議喂呢套你咪入去睇咯，你咪即係以平常心睇下係咪值得咯。 Okay, 因為我覺得 有不值得欣賞嘅地方嘅， 係啊，即係你問我一定唔合格㗎啦。咁但係你話喂係咪話唔值得睇？咁啊唔係嘅，你咪入去睇下咯。即係當代腦殘嘅爆谷片係點咯？咁呢套我覺得都好代表性啊！即係個腦殘程度已經真係腦殘到不能夠再腦殘。 同埋呢 即係再進化到腦殘咧，就係波動拳㗎啦。 唔 係 呢度 出啲角色就打 咧，其實就唔係好公道嘅。暫時而家我哋見到嘅版本嚟評，因為其實呢個版本都唔係原本導演自己都話唔係佢 心目中嘅版本。 係啊，唔係咁嘅，拍咧佢都唔係咁嘅，唔係咁樣散曬嘅咁樣。咁有冇機會睇得翻？即係正式嘅版本，有機會嘅，有機會嘅，因為出碟佢可能有翻嘅，咁或者到時可以再睇翻嘅。係 啊，到時再講啦。 因為連導演自己都不滿，咁就冇得講啦，係咪？佢自己都為咗搞錯到佢出街個版本搞成咁嘅咁樣，咁就即係話其實有個更加好嘅版本嘅，不過我哋仲未睇到嘅，其實係啦。再睇下。 喂，咁至於喂，即係時間雖然都唔係好多，但我都好快咁講。反而今個禮拜最正咧，就係我都出咗文講，就有套叫做《初戀無限 Jam》，我之前都好期待啦。係啦，咁啊，我睇完啦，好正，我老婆啊拍曬手掌，女仔入場就一定好睇嘅。咁我咧就覺得佢一套青春片嚟嘅，咁啊拍睇得到即係當代叫做英國啦，佢其實愛爾蘭導演啦，但係就荷里活片嚟嘅，荷里活拍即係當代青春片，佢哋人哋拍到係咁樣嘅風格同埋嗰種節奏。佢唔悶得嚟又好睇，咁所以我話 highly recommend。同埋佢入面係佢表面講愛情，實情佢係講出走，佢係講個青少年點樣為自己前途自決嘅，即係有啲都啱我哋當代而家即係而家個社會形態嘅。咁所以值得大家入場睇，因為呢套咧場數唔多，但我見佢場場爆，咁我希望做到佢票房好啲啦，起碼係啊， 即係值得入場嘅一套， 絕對值得睇，係啊，同埋好幾感人。如果你有玩過音樂或者叫夾個 band， 你會感人。咁另外你會試過出走，即係你試過離家出走，或者你試過自己一個人，即係可能流浪，又或者出咗去working tour 嗰啲人去睇，好 touching。佢入面有好多對話，好 touch 嘅，咁樣係啦。 即係啲拍得好，但係就即係唔係大相，值得。 係啦，小品製作，但係就拍出一個好嘅電影效果。 咁有時我 喺 香港都會上畫嘅小品戲都揀過㗎啦，唔好都唔上嘅。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大家欣賞好嘅機會就難啲，可能要專登去啲藝術啲嘅院啊，或者啲嘅戲院，場次好少。 冇錯。 都係咪都係百老匯電影中心之旅定係？ 係啊，好似但係好似都 The Grand 都有。 The Grand 都有。 即 係 係啊 ，The Grand 同百老電影。 好，咁呢啲都好嘅，好戲嚟嘅，不過唔係科幻啦，係啦，真係好值得推薦。好。 系啊，即系同埋佢入边佢有啲即系佢讲七十年八十年代，咁入边好多歌咧，系啲歌好正噶，佢识翻嗰年代嗰啲歌咁样，系啊系啊。 明白，好啦，喂，我要快啲接埋阿德英，因为佢都唔可以太夜啊，好嘛？ 知道，收到。咁我差唔多咯，喂，今日好尽兴，咁啊都系嗰句最后。 系 啦，最後同 World Cup fans 講聲唔好意思嘅啫，就係咁樣。好 ，thank you。 唔係嘅，唔關事嘅，即係唔同人角度。 好， 我哋一齊。 下個禮拜再傾過。 係 fans 角度，等阿德英再講 fans 角度。 冇錯，等阿高手講啊。好 ，thank you。 好，唔該曬，唔該曬， 好，拜拜，拜拜。 係啊，咁啊，德英接咗德英入嚟啦。咁德英頭先，我哋請德英未聽到，我曾經同阿北打就講開講緊，就話咧，其實今次套魔獸咧，連導演本身咧都唔係咁滿意，因為咧原來呢個。電影版個剪咗40分鐘嘅版本都唔係導演嘅，即係出自佢嘅。咁佢都話：哇，其實本來交代得好好多，今次就俾人剪到 好零碎啊，即係有啲位啊，啲人都嘈話好似交代不足，但佢話其實本來就唔係咁嘅，咁所以就佢都話係俾人剪得好散，咁所以就其實個真正版本可能都要可能等出碟啦，咁大家可以再評多次。頭先係講到呢度嘅，好啦，咁啊等阿 Dark Ink 用機迷嘅身份繼續講翻落去啦。 未講機迷之前，佢好似喺 Facebook 話。仲差過非常道義喎、啊，估唔到咁添喎。 咁非常道義又都唔係好好嘅咋，其實今集頭先我哋開場已經講咗㗎啦。 哦， 係啦，好，咁我哋 睇下佢點評分啦，係咪？ 高級啦，唔好理佢點評分啦，你講你嘅版本 ，OK， 用翻你係好熟悉呢個 game 嘅角度介紹翻曬呢個戲俾大家聽下。首先呢度唔係話係邊個 game 嚟㗎嘛，你話好似係個好似前傳咁㗎嘛，應該係係基於本書㗎嘛，好似話係。 哦，咁其實呢主要都係真係喺本書嗰度改編嘅。咁出處呢其實一定係 Warcraft 一先啦，即係整套戲都出到一隻 game 啦，一個暴雪嘅大公司旗下一隻最賣得嘅 RTS game 啦。 嗯， 咁其實出咗呢隻 game 之後咧，佢之後先開始補完啲故事啊，咁啊同埋開始有呢個小説啦，一系列小説啦，呢、這個就係、是、其實興咗啦，跟住再補翻故事咧，咁啊再有人睇，再有人玩咧，就再補一啲就係、是、細節嘅小説咁樣啦，咁從中又加人物咁啦、 嗯， 所以成套戲咧，你可唔可以話改編 game 咧？是咁呢改編小說呢都係咁，但係其實邊樣加邊樣呢，即係其實唔係話好清楚㗎啦，咁唔知你哋有冇提到啦，都有Duncan Jones 呢佢自己都係玩 World of Warcraft 魔獸世界即係玩先嘅，佢所以先會想唔係佢就講到Detail 佢自己係有聯盟又玩過，即係兩個陣營咁樣咧，獸人嗰部落玩過，咁所以佢咧肯接呢部戲咁樣啦。咁、大家都奇怪， 都係 fans 嚟嘅自己。 我係 fans， 係好多 fans 嚟嘅。即係吳彥祖，佢話吳彥祖個老婆都係 fans 啦，係咪咁樣啦？即係呢啲人得閒笑啦，係咪？你冇理啦。不過總之咧，即係有愛先肯去拍啊，或者點解俾人 cut 咗40分鐘都條氣好唔順啊咁樣？即係佢都有啲訪問都話咧，老豆死咗佢都要照拍，咁都係停咗一陣一啲後期工作，咁先再繼續拍咁樣啦，係咪？即係情況咁咯。咁但係因為咧，佢其實咧呢啲。戲呢好多時都係即係你要睇返多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呢，即係先可以補完到套戲嘅，或者令你覺得好合理嘅。呢套更甚啦，簡直係即係更加犀利添啦。即係我成日會覺得即係要你好期待睇套戲呢，你唔係淨係花錢入場咁簡單嘅，可能你要課金幾十年，喂十幾年咁樣啦，係咪？咁所以呢，即當你認識個故事呢，你開始融入到個世界之後，咁你又即會睇返套戲，你會覺得即會更加好睇咁樣，或者更加有感動位啦，係咪？起碼會覺得有感動啦，就唔係咁平鋪直敍啊，為打而打啊，咁嗰啲腦殘啦，係咪？即個情況咁樣囉。咁啊即係其實唔知道你之前有冇提過故事啊？我唔知道有冇即係重新講啊？ 唔好長講啊，冇乜時間啊，係咯嘢啊，唔係你可以講故事裏面嘅嘢，唔好講一次個故事就得。你講故事裏面提及冇所謂嘅，唔好由頭講一次就得。 咁其實都即係我諗個 Facebook 佢其實佢好主要咧都想fans 向啦咁樣，咁俾好多彩蛋咧，俾啲 fans 去睇到令佢。好嗨嘅。 fans 賽單頭先我有提過嘅、有提過。 咁唔知當中有冇提到啦，其實佢一開頭呢即係出自己嘅 logo 暴雪嗰個 Wizard 嗰個 logo 呢即係有個咦點解有咗雪山咁嘢嘅咁樣。 唔知有舊咩裏面。 係呢都係想話。 有啲咩裏面有咩嚟嘅裏面嗰個咩嚟嘅好似雪住啲嘢。 好多人覺得冰山一嚿囉。 星際名單，即係玩嗰啲 game 就知咧，佢係即係一個所謂一個冰封王座啦，就係、是 哦、冰封王座。 依成套系列第三部古仔裏面咧，一個好出名的人物啦，人類嘅阿薩斯王子啦，佢嘅心路歷程啦，由憤怒啦，疾惡如仇啦，到入魔啦，係咪？到直頭入魔啦，跟住走火入魔，跟住俾一個獸人啦，獸人控制咗啦，嘅靈魂控制咗啦，成為一個好大嘅奸角咁樣啦，又係即係奸到連最終嘅大佬咧都想揾人咧西橫手做低佢咁樣嘅呢、這個。 咁呢個角色喺呢一集出咗場未咧？ 冇，佢冇出場，因為咧佢基本上咧佢連出世都未出世嘅咁樣。 最尾嗰個獸人 B 係咩人嚟咧？ 嗰、那個就係、是。嗰、那個就係索爾啦，佢係即係佢亦都係呢，如果講邊個救世主呢，佢就係呢個世界救世主啦咁樣。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其實嗰都係個戲玉嚟嘅，咁佢故事咧講到佢咧，俾即係佢最後俾人遺棄咗啦，俾位人類嘅中尉咧就收養 咗。 咁個中嗰、那個中尉咧，即係佢一路有講到中尉唔係好人嚟嘅咁樣，咁本身咧想培育佢啦嚇，教佢嘢啦，想佢成為角鬥士啦，繼而咧就可能咧就成為一個殺手為佢賣命咁樣嘅。個情況都好似啲位呢隻呢套戲嘅個黑手嗰隻獸人呢都係俾古爾德控制咁想做打手嚟嘅佢咁嘢想做打手咁樣。咁但係呢佢自己其實好叻嘅咁佢就即係知道呢佢對我咁好其實呢都係想利用我咁所以咁適逢嗰時其實嗰時已經講到呢即係獸人輸咗咁呢就俾人類奴役啊或者做集中搵咗集中營啦、啊。即係其實如果咁講又好似羅馬時代角鬥士咁樣啦佢哋冇咩做嘅俾人類娛樂囉。咁話做角鬥士囉咁樣。咁佢就起嚟反抗啦聯合返所有嘅部落殘餘嘅部落呢就去即係爭取返呢個自由啦獸人應有自由咁樣啦。 我即係其實人類先係衰人嚟嘅， 唔係其實都唔係嘅，不過喺嗰陣時就開始，即係開始咧，人類就開始即係佢都，即係其實你都睇套戲啦，點解呢套戲咧嗰啲人類聯盟嗰啲個都咁樣衰啊？咁啊兵都唔，點解兵都唔派啊？有問左問右啊，最後淨係得阿萊恩國王佢所率領嘅暴風城嗰個國家得嗰啲。步兵出現咁咧，點解連弓箭手啊、咩獵人啊乜都冇咧？咁樣豬咁，我得幾把槍咧咁樣。其實咧，佢哋好唔合作嘅嗰陣時，都非常之即係好計較嘅。咁所以其實最後咧，即係當然啦，佢最後都擺平到啦，因為有阿男主角阿洛薩擺平咗黑基啦。咁但係正如嗰啲獸人咧，就俾嗰啲國家俘虜曬，咁啊就冇地魚肉咁樣啦。就開始轉化變咗做一個即係佢哋會係一個即係開始暴露佢哋啲人性呀、啊、咁樣啦。 即係聯邦軍反而呢聯邦軍變咗泰坦斯咁樣你講呀。 咁又唔係好極權嘅佢又唔係好大 大 嘅但係佢哋就 即係所以人類都唔係好嘅唔 好羅馬帝國咁 啦。唔係好似大家初初諗就人類梗係好人啦啲獸人梗係壞人啦唔係咁嘅原來係囉。唔係咁樣 嘅。哦，係啊，其實再睇你都知啦，獸人，即係其實呢套戲都睇到啦，即係我都話識睇獸人啦，係咪？佢哋基本上都，佢哋唔係衰㗎，佢哋。 唔係，但呢套戲你成日都俾人衰喎。呢套戲你睇咪就係外星人打地球人咁咯，個 feel 咪有啲似。 但係外星人都唔會背後捅你一刀啦，係咪？ 即係佢都好注重呢個公平競爭啦，係咪？ 即係好忠，即係佢哋好忠誠去打你，不即係佢會打你，但係佢打得嚟係即係都唔會出錯咁啊嘛，你先係。 係啦，咁仲有啲就人仲識睇大局喎，咁樣好理智喎，咁啊力量 為 有啲啦， 好多計算係嘛啲人類啊，嗯。 即係佢呢集就冇咁清楚啦。 呢集冇嘅，你睇到戲你唔係咁覺嘅，你覺得似人類咪人類咯，嗰啲怪獸啊，人類打怪獸咁咯，你覺得係即係套戲就有啲似係咁。即係如果對冇 game 認識嘅朋友就係咁理解嘅啫，只可以。你就唔好難諗到咧，哇！原來嗰啲獸人先係後來嘅一個主角咁樣，你好難想象嘅，係啦，係咯。 哦，咁的確齋睇戲 即係等於你可能你對一班咧從來冇睇過。高達嘅人嚟講咧，你就喺佢睇，咁佢梗係諗住，主角嗰邊啊，梗係好人嚟噶啦，係咪先？啲照顧軍啊，梗係衰人，咁佢唔知啊嘛，係咪先？哇，點解你班友咁中意啲渣股嘅？即係佢唔明噶，係咪先？即係但你睇咗幾十年，你就明噶嘛，係咯？即係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嘅，即係聯邦軍有都係有衰人嘅，照顧軍都係好人嘅，咁即係咁啊嘛。咁你呢個可能真係需要你有多少少嘅認識，咁就你成個 perspective。雖然你而家又係由頭講嘅，未講到呢啲，但係你成個古仔你就唔同嘅個睇法，係咪咁樣？因為你知道後來嘅事啊嘛，係咯，知道後來係點啊嘛，咁呢班觀眾佢就唔知啊嘛，咁佢咪當睇咪怪獸打人咁咯，係咪？你嗰班仲唔怪獸係咪？青面獠牙咁樣係咪先？即係佢樣衰就係壞人嘅，你因為你明白對一般觀眾嚟講嚇。 咁係啊，即係好似以前。譬如魔獸爭霸三咧，都係講一啲 game 啦。初打嗰時候，哇！點解隻獸人係主角咁怪嘅咧？ 係 好似係喎。你講個艾格，即係嗰個麥迪文死咗之後，其實都即係佢變翻善良，都周圍去可以做呢、這個即係拉線咁嘅方法。 麥迪文好似 佢更加大 㗎，係咪？後屘又復活翻㗎，係嘛？ 其實冇嘅，佢基本上係一個靈體嚟。 哦，冇復活，哦變 Obi-Wan。 是啦，有时候变下掌啊咁、 哦、 样，即系佢可以你可以话啊，都系 Obi-Wan 啦，咁佢亦都有魔法啦， 冇、哦、正式嘅 掌 周围。OK， 好 嘅， 我死咗啦，死咗。 唔识嘅，我知啲又唔知啲嘅，唔好疑惑啊，当我冇讲过。我唔识嘅 ，OK， 我又 不过其实之后都有啲古仔又讲佢，又话未来又出现翻， 系咪？好似有讲过复活噶嘛？ 睇深究啦，系咪？ 其实他们有些 Jedi 咁嘛，有少少是吧，那些街人不是 啊，都是的， 有少少的， 这个都很有那种味道啦。 有些的，其实这里又是科幻的，因为他们不是第二个星，不是第二个空间，不是第二个世界，他今天第二个星球找个 Stargate 走过来的嘛，其实他那个所谓 Portal,、啊、他都讲明 Portal,、 哦、 他不是用一些很神话的 term 的，那个什么 Black Portal, 是吧，Portal 嚟嘅，講明 Portal 嚟嘅，係啊，講明 Portal 嚟嘅，係啊，即係用個科幻嘅，即係佢嗰啲所謂泰坦嗰啲又唔知啲咩神作，咁其實又係啲即係其實佢講穿咧都係一啲好似黑蘇魯神話入邊嗰啲古神嗰啲咁嘅，即係其實係唔係其實呢套係科幻嘅，唔係完全嘅 fantasy 嚟嘅。 哦，咁係啊，因為即係譬如講少少咁樣。之前呢一开头你发觉啊嗰啲兽人困住啲咩人咩品种嘅人呢，又 係 有洋角咁啦，嗰啲叫德莱尼啦咁样。佢哋坐太空船去呢个德拉诺喎，即係兽人嘅星球嗰度。 佢哋坐太空船去嘅就成 ,ok? 係太空船。不过你问佢有，但係点解佢哋又会咁易输俾啲兽人呢，咁实在佢哋又冇你諗嘅外星武器嘅咁样。 或者佢 哋好善良 嘅外星人咧，唔用武器 嘅。佢哋整多有啲武光龍啊，嗰啲咁嘅龍嘅坐騎啊，同埋識整下珠寶咁、啊、反而係咁樣喎、啊。 你話嗰、那個，所以你話嗰個半獸人女就係呢啲種族同嗰啲獸人生噶嘛，好似係嘛？ 係啊，幾好笑嘅，因為呢個都即 係好少。 即係呢個原主版咧，就話咧，佢阿媽咧。得來你又俾獸人強姦就生咗佢咁樣， 其實唔係嘅。 但係呢個電影嘅設定咧就倒翻轉嘅，就係獸佢嘅阿媽咧，佢媽咧就夾硬揾啲得來嚟咧就同佢生仔咁樣嘅，咁樣 獸人 咯，生咗阿卡即係嗰個半人，即係靚啲嘅獸人女 即係人類樣都有隻獠牙、青面獠牙嘅獸人類啦。 咁其實佢得來嚟啲人咧，都係似似啲人嘅，有啲似人啦，係咪？ 即係有隻角嘅人係嘛？你講係？ 係啦，有隻角啲人。 有隻角嘅人咁，即係人啲嘅佢哋係。 係啊，所以位女主角有幸可以露樣啦，其餘一概都。要黐波仔啊，貼膠衫咁去演啦， 唔早嚟就慘啦，即係食見唔到樣啊，係獅子人 啊，係啊， 唔係我但好多人讚佢個 motion capture 演得做得好喎， 雖然咁樣犀利，即係換演 咁 出位啊， 咁真係嘅，咁真係嘅，你自從阿咕噜啊同阿 Sisa 一人啲人都有注意到，即係唔係話黐波仔就真係冇演技嘅，即係你都睇到佢嗰、那個。动态演出都系即系形体演出都系一种演出啊嘛，咁佢就话吴彦祖都唔系下下卖靓仔啊，咁都可以演一个咁嘅系咯，即系个咁老态嘅一个，仲要系奸角，咁佢话佢演得几出色噶，有人话系咯。 哦，咁我谂多半佢都系即系呢个啊魔兽世界玩家嚟嘅，如果唔系点会咁清楚系嘛？ 唔知啊，即 系佢话佢老 咁咧。咁如果你周圍去到你頭先講過啦，如果你睇到佢，你以為呢套戲你會見到吳彦祖，仲真係揾啊，俾人吳彦祖嘅，唔使揾啊，佢凍咗喺度啦。就係嗰只，就係獸人嗰邊嗰個大巫師，就係佢哋啊，嗰個壞人啊，嗰個最壞嗰個都阿頭啊，就係 古爾丹啦，即係古爾丹啦， 就係佢啦，就係吳彦祖嚟嘅，其實係。咁啊，好多人都讚嘅呢個佢嘅演出係啦，但唔係靚仔嗰啲問題咯。其實係咪佢把聲嚟嘅咧？佢嗰個係咪都係佢自己把聲嚟嘅？完全唔認，真係 佢應該都係㗎， 真係認唔到喎。 即係我聽 惡魔咁喎， 唔會再有，會再有其他 CV 喎。 冇咁 cheap 嘅啫，嗬？又揾第個配音嘅咩？唔都真係當皮套演員嗬？唔會啫，嗬？即係佢咁演得，除咗動態，都應該佢講埋㗎啦。唔係，嗰啲對白都講得 OK 喎。唔係，即係意思即係佢唔似吳彦祖㗎，即係真係好似一隻哇一隻咁嘅怪咁嘅。你覺得佢講嘢都係嘛？ 咁係啊，要加啲 加 咗啲 都有效果咁樣啦，要俾翻個 credit 啊，係啦。咁其他演員就Howard Starr 嗰啲就好似亂口嗰啲係嘛，同嗰個騎神雕喎，唔係同阿嗰個咩嗰個麥迪文係嘛，嗰個巫師人嗰個巫師麥迪文，好似癲咗啲，有人就話係嘛，癲咗啲， 癲咗啲，咁啊卡通化係好嘅。咁咪趁翻隻 game 咯，係咪？即係你如果你嗰問咧，佢哋又 做唔到個威嚴，做唔到個威嚴啫，意思啲佢話。 咁實在即係其實魔獸成個系列人嗰啲樣咧，基本上都冇乜威嚴。 唔係佢個 game 入邊， 即係其實個個都 啦個 game 入邊，但係即係意思佢揾個真人做就佢咪應該揾即係不過你都見今次啲 cast 啲人就唔係咁一線星嘅本身的確係咯。咁啊 啊早啊係啊佢。佢連配角都揾啲電視劇嗰啲配角嚟做㗎。 咁所以你演員 即係譬如啊， 係好強嘅，算係呢個真嘅。 咁啊，所以就不過可能佢即係佢個定位，因為都係講啦。所以點解個獸人咧就攞咁多功夫，嗰啲人啊，即係咁普通咧，都 係 有佢用 咗啦。有人講咧就係，即係係 啦，不過冇法啦。 電視劇嗰啲星咁咯，即係覺得個 level 有啲感覺，係咯。 哦， 系啊，有啲咁嘅感觉。 不过有啲，不过而家即系大众唔接受都好难讲，唔好讲啊，真系，即系要你当然系 即系快啲拉下票，帮到佢平反。点解？即系点解佢闹啲乜嘢？咁你快啲平反下，唔好咁夜啊！ 平反 就唔，我惊你夜得滞啊，都讲下啦。 哦，咁又梗系唔使平反，即系事实胜于雄辩嘅嘛，系咪？即系你睇下啲票房唔差啦，第一样嘢咁啊。是不是都是咁高的啦，唔係喎，咁口碑有口碑啦，冇口碑有人即係佢講晒邊個講唔好嘅，邊個都會出嚟，好多人都會出嚟去。 咪似乎驚迷就掰嘅，即係如果你冇打開嘅人就多數係唔掰過，即係好似好似就係你有冇即係咪你係咪驚迷咁囉，而家似乎條線畫喺。似乎。 喔、哦、咁其實。 即係對個本身冇認識嘅人，多數都話唔好睇嘅。而家情況有少少係咁咯。 咁但係個問題咧，其實佢唔係新戲啊嘛，係咪？佢其實咧都有好多坊間好易揾到嘅資料俾你去 back up 翻個背景嘅，係真係上網就揾到嘅咯。咦？你冇玩過啊？你真係隨便都 down 到嘅咯。其實而家咧，佢你話一定要俾錢嘅，除咗嗰隻 online game 之外咧。 即係佢所有資源 咧。你臨急抱佛腳走去打都冇用㗎，你都唔會中意㗎。 咁啊，即係我明白嘅呢個就，但係總之話俾你聽，唔係，即係話佢唔係空口講白話，係咪為打而打？即係每個都係根據即係有板有眼，因為我真係改編㗎，我根據翻個故事盡量去改編㗎。咁而且佢又唔係急功近利啊，係咪？其實最精彩係第三部嘅，即係我講，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啲人所講巫妖王啊、阿薩斯王子嗰度咧，就最精彩嘅。 奇怪，佢唔拍。 佢唔係啦。 嗯。 佢係前傳，佢差唔多係第一隻 game 在前面，跟住做第一隻 game 咁樣拍嘅喎。 即係等於租做嘅啦，租做嘅都係啦。你一做，喂，梗係做成太郎嗰段先、啊、吸引咗你。哇！一做做開頭，可能真係都唔係個個中意，係咪？即係有少少咁啊。 係啦，嗱，咁佢當然係有信心覺得收得啊，即係我係即係起碼啲 fans 都撐啦，佢先會咁樣啦，咁樣做啦，係咪？所以我覺得咧就唔會話即係出現咧，即係咁空泛啊，冇搞錯啊，即係嗰啲咁樣即係嘅。嘅情況咯，我搞錯點會咁樣打嘅？不如即係譬如有時有啲人話點解皇帝去同人打帶幾件蛋散咁少啊？咁大佬佢同獸人秘密會面喎，咁樣都唔緊要。佢諗住阿宇宙唔係地球救世主阿麥格文喺唔係 麥迪 文麥格文喺背後噶嘛？麥迪文係艾格文嘅上媽嚟嘅。麦迪文麦迪文喂怎会怕呢使乜怕啫係咪 點知嗰條友係 鬼上身 啊。 鬼上身唔緊要我女低咗大佬炸流灘咁你佢冇得講㗎啦係咪咁冇得講。 嗰條友唔係鬼上身咩唔係其實係俾隻嘢控制住㗎咩有隻嗰啲泰坦魔神即係佢變咗壞嘅魔神。 唔算係㗎佢。 唔算 係即係佢都係嗰隻爭戰嗰隻呢即係其實佢呢點會講佢成日又唔理人呢又獨自喺個自己嘅城堡個塔度卡喺站呢因為佢成日要同佢另一個自己要鏈㗎嘛即係嗰啲人呢成日即係就唔想傷害人梗係淨收㗎啦即係你啲咁高能力嘅人㗎嘛。 但係佢唔 係佢都 係嘢上咗身嘅咩俾嗰隻有隻泰坦魔神上咗身嘅咩 咁其實你唔係其實理論上係上身但係未佔佢身體嘅即係即係好似有兩個人格 咁樣啦。兩個人格咁 ,ok,ok。 唔係一路都有兩個人格嘅所以之後呢就話佢俾佢好朋友洛薩即係殺死咗啦消滅肉身之後呢靈魂同埋即係個大魔王啦薩格拉斯呢、即係最終魔王啦分開咗之後呢佢就自由返啦。 變返 咗。佢可以做返靈、做靈體啦周圍去幫人啦咁嗰啲咁囉。都情況下。咁、所以就冇法啦咁就死場口其實即係解釋得到嘅好多離奇古怪場口又咁甚至乎點解即係會唔會啲人覺得嘩咁啲點人類規咁鬼即係好似咁塑膠咁樣嘅咁樣咁啊真係好似隻 game 嘅我老實講佢真係好情隻 game 裏面嘅特地咁樣囉。 係咁 囉。咁你想點啦 好似隻 game 質地咁咪真係好膠啊 我話俾你聽最新嗰隻 online game, 佢都係十年前做佢哋啲規格都係咁樣㗎啦全部都。咦點解啲劍咁大把啊好似即係嗰啲取嘅成即係嗰啲人啊嗰啲獸人拳頭大過自己個頭啊咁樣係即係都冇咁嘅設計。 係咁㗎真係咁㗎。係咁㗎佢跟返個 game 㗎呢、這個真 㗎。咁所以都係嗰句呢 ,fans 係特別喜愛啦唔係 fans 就可能即係噏突啲啦又唔係話冇原因咁樣嘅。咁但係即係我幾時都覺得呢 我覺得佢嗰隻獅子甲都幾靚嘅嗰件甲都幾靚嘅。 我覺得暴風城 即係卡通即係個碌梗係卡通啲咁但係本來係機器嘅咁但係唔係我個造型都唔差喎其實都幾有型喎。 喔咁佢即係呢啲嘢就即係我覺得都係見仁見智嘅係咪咁你有啲人鍾意 Lord of the Ring 㗎啊我啲甲都好靚咁樣。咁但係其實都係容爛爛啦。 係佢嗰啲係容爛啲佢啲 咁樣嘅喎。 係呀佢啲係玩啲古代啲囉。呢套就其實係有啲科幻咁嘅有啲少少。 係啦咁你係見有槍 嘅。有槍嘅。 咁你又咁科幻呢 你會話中古咧又唔係 槍已經唔係最科幻啦，個 portal 已經係超科技啦，即係太空船已經超科技啦，呢啲已經 喺呢度幾好㗎呢個係啊，即係其實佢都係鋪一線話俾你聽，佢唔係 真係， 即係你當我係 唔係純 fantasy 啊？ 有科幻。咁點啊？咁要快啲要講下快啲咩？咁呢套嘢你覺得好嘅地方喺邊度啊？好睇喺邊度？點解加佢哋鬧啦？鬧唔好睇嗰啲 point 你，好睇嘅 point 啊！講下你對呢套戲優點喺邊度咧？重現曬啲 game 嘅 feel 啊！咁我都呢啲 即係其實我覺得 頭上我都覺得係啊，好似嘅真係係啦，係啊，好似嘅。 如果我覺得好睇都係即係我都係睇翻。其实佢都系摆晒啲，即系嗰啲兽人，即系一改以前啲形象啦，系咪？佢系咪异形咧？咁佢系好似 Lord of the Ring 咁样，唔识冇脑嘅，或者即系好丑样啊咁样，咁啊净系识打咁样咧，即系生物兵器啦，系咪？依度都系想咁样做喎、哦，即系有人，即系佢哋嘅古尔丹都想佢哋咁样、哦，但系佢哋。即係你會睇到佢哋係有組織啊，佢有 honor 啊、榮耀啊，即係其實好似古惑仔咁樣啦，係咪？好似黑社會咁樣啦。佢哋係有腦嘅，佢哋唔係，佢哋咧就唔係想打人。大佬，我哋都毀滅啦個星球，所以我哋都焗住要，即係或者信錯人啦，係咪？咁我唯有即係去跟住人哋個 plan 啦。阿古爾丹啊，佢呢個方法咁去打人咁咯。 即係同埋佢哋本身唔係邪惡，佢而家係俾人整到變咗成，佢本來都唔係綠色㗎嘛。 啊，係啊，即係其實個意思都係佢哋升級咗囉，即係更加啲使用佢哋自己蠻力就唔用腦咁囉。咁啊，你要知呢啲係更加易控制㗎嘛，可以令到即係個計劃都係想大魔王想令到控制佢哋消滅咗艾澤拉呢個世界呢，就可以得到佢心愛嘅就好有力量嘅一個叫永恆之頂嘅物體嚟嘅，咁呢啲後話啦，係咪？咁啊，那個情況就即係點解佢哋要咁轉折咁做呢？因為力量太大，即係個最後大佬力量太大，所以成日都用啲好轉折嘅方法咧，即係可以得到佢想得到嘅嘢咁咯。同時咁樣先可以以即係佢都揾唔到嘅。即係佢自己都唔可以靠自己力量去喺艾澤拉呢個地方揾到佢想要嗰個永恆之井咁啦，所以佢用好多方法啦、滲透啦、即係裏應外合啦嚇、即係你覺得好人性嘅，點解呢個咁嘅神咧都可以用咁多？即係你話又哪吒又有，即係反間計又有。 難了解嘅，即係你話魔鬼撒旦啊、惡魔啲咁勁嘅，佢做咩唔自己降臨、自己搞破壞世界？啊，點解又要上人身又搞咁多嘢？咁佢個目的唔係真係你睇得龍珠多咩？炸咗個星球嘅咩？你估佢嚟？佢有啲嘢想得到，唔係用硬力可以得到啊嘛？即係係咪咁啊？ 係啦，咁最緊要啊！佢你睇下佢啲計劃又唔係， 即係佢都係等於係一隻 大佬 嘅， 真 係 好識諗嘢 咯。即係佢都係等於一隻魔鬼啫嘛、啊！你話呢個魔神嘅啫，即係係咪啊？喂，擺佈啲人咁，等啲人去幫佢做嘢咁。如果唔係咁，就冇古仔啦，係咪先？ 係啦，即係其實呢個大魔王本身就係一個，即係呢個佢本身都係泰坦嚟嘅，咁係墮落， 墮落 咗啦！哇！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特。幾得意嘅 point 啦，就係、是、你會發覺好多，即係好多角色咧由中變奸啦，咁啊好多個都重複嘅，但係每個都令你覺得好唔同嘅情況都，咁有啲咧就我一開始想奸嘅喎，但係咧慢慢又要做翻啲好正確嘅嘢啊咁樣，咁啊好立體嘅，如果簡單， 即係佢特別在呢個故事入邊嘅角色唔係由頭奸到尾，又由頭中到尾啊嘛，係嘛？即係其實可以逆轉嘅，可以逆轉嘅中同間 嚇。係啦，有時又即係有時有個，譬如我又要即係講一個叫精靈咁樣嘅啦，叫伊利丹咁咧。佢一路都好似中毒咁樣毒癮嚟嘅。咁一路咧俾魔鬼擺布嘅。咁但係咧，佢又唔係一路都做緊衰嘢嘅喎。咁有時咧，咁啊大佬，即係個大佬咧就叫佢咧。就幫叫伊利丹呢就幫佢剷除啲更邪惡嘅眼中釘呀咁樣。咁有時呢伊利丹呢就因為 即系因为啊同族又有问题喎，佢又暗哑底咧，又帮下啲同族咁样喎。 呢套戏有冇 有角色噶？梗系冇，佢系不过呢个真系即系可能之后先出现啦。咁、我提起呢啲角色咧，即系好奇怪，即系咁样啲人咧，即系好转折嘅。佢即系有好嘢，佢又唔做喎，佢又。即是他本身都是很高地位的精灵咁样咧，但是他又至今堕落啊，毒瘾发作啊，但是他又不是做衰嘢喎，他又一路都在呢样嘢度挣扎啊，即是那些位置都好，即是令人都觉得好，即是很好睇咁样啦，很有剧情咁样啦。咁当然啦，他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即是他即是这 MMO 最新的 game 他都又出现返啦咁样，又有他的职业啊，啲人都好欢迎一样。 是啲常驻的重要角色之一。 是啊，但是他又不是成日赢喎，佢成日又会输喎。 咁佢敌人定系好人嗰边嚟㗎？ 佢唔系啊，佢好得意啊，佢成日都系周旋喺联盟同应该系联盟同埋燃烧军团，即系最后大佬之间去不断咁逆转换角色咁样嘅。 咁搞嘢？ 佢又即系佢又俾族人咧监禁过，又知佢犯错，佢自己咧有时候抗拒唔到，即系一个永恒之井，你当佢吸毒啦，系咪？即是他很喜欢吸毒的，唉，成日都很想吸毒，但是又不想，因为这样又令到他们的族人有事啊，这样。但是呢有时他顶不顺呢，又要哀求即是最后大佬帮他啊。但是最后大佬成日都会找他去打一些譬如更加恶的。 最后大佬是哪个呢？就是那些太坦。就是泰坦那种魔 法。达格拉斯啦，冇错，是啦，达格拉斯啦，因为他即是他一路都想，不知道为什么成日都要有心愿，都要艾泽拉斯永恒之井啦，或者要统治世界咁啦，咁 样。啊，呢啲冇得解㗎，呢啲。呢个心愿。 都有一解，佢唔係，其实都有一解，佢有一解，因为呢佢好佢要得到好大嘅能量咧，呢、這个永恒之井咧就系、是、佢老祖宗或者佢以前咧，佢背叛嗰班泰坦嚟遗留落嚟嘅一啲好强大力量嚟嘅，佢好想得到嘅、其实心态咧就系、是，我觉得嘅心态就系、是、啊，即、就、系、是、我唔认同你哋，我梗系要将你哋觉得背口望嘅呢啲咁嘅低等生物摧毁咁样啦。其实佢都好似个玩个 game 咁样。 咁其他嗰啲泰坦神系俾佢杀晒啊，定仲取唔喺度嘅？ 咁啊，要睇翻，即系其实佢都有有仲喺度嘅，有啲俾佢杀咗啦，都系一场一个史诗式嘅血战咁样啦，系咪？咁但系你话佢哋有冇喺度咧？会有喺度嘅。 仲有嘅。 几时会再出现咧？可能新 game。即系一个戏码嚟嘅，应该都系。 咁佢 但系就未讲 嗰只坏嗰只咁嘅魔神嗰只咁嘅坏嗰只泰坦，佢咩一个巨人？ 达格拉斯啊。 佢咩？佢个退实有冇佢个所谓实体系咩？系一个巨人嚟啊，定咩嚟嘅？ 我即系堕落巨人嚟嘅，不过佢的确系真系好似魔鬼嘅。 佢有冇实体噶？有冇身体噶？其实 有，佢自己有身体嘅，但系佢就唔可以。即是他不可以呢咁轻易呢喺艾泽拉斯出现咁样嘅。 哦，咁 样。咁、所以佢成日都要搵啲人呢，即係搵啲仔仔呢帮佢呢喺啲即係类似 portal 咁样就出现。即係其实个意思係只要佢一出现呢，大家拉斯就肯定俾佢毁灭㗎啦，起码毁灭啦。咁统治到你个问题肯定俾佢毁灭嘅。咁所以好多时呢，即係好多关键时候呢，即是他用尽所有方法啦，引诱人啊，上人身啊，道成肉身咁样咧，至少功亏一篑咁，搞到佢头都痕埋咁啦。咁但系佢又好有恒心喎、佢每次只鬼仔都即系都好得意喎。即系譬如有次有佢近排啲鬼仔就系嚟招时光倒流咁啦，就令到改写时间咁样啦。我又系咁啦，即系佢都几科幻啦，系咪？即系佢令到。时光倒流啦，咁但系呢个系 MMO 嘅 game 嘅一个，即系之前嘅一个，即系 DLC 嚟嘅，即系有故事啦。咁、都系讲兽人嘅，即系直想咁样就可以卷土重来啦。但系之后又，即系当然又梗系会又话失败咗啦，系咪？ 即 系新一张。咁所以呢套戏咧，某程度又系想托翻， 即係 MMO 嗰隻魔兽世界嘅新一章又出現啦，我增加返人口啦，托返上嚟啦，咁都好相得益彰嘅，係咪？咁最紧要就係、是、即係俾到人不断有新鮮感嘅，咁你可以話當中呢套戲唔係 perfect 咁樣，就唔係即係都有好多甩漏嘅，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啊，你睇之後呢可能會更加好咁樣。 即係其實今次呢套戲根本連真正嘅主角都未出場，係咪？即係好多精彩嘅故事都未講，仲未講到嗰啲嘢，咁只不過係一個序章啫，只可以講嘅，甚至乎係咪一個序嚟嘅啫，係咪？係咪咁啊？ 系啊，都差唔多系嗰个序啦。咁 第一章都未去到，系啦。 啊，吊下你胃口先咁样，咁啊，咁啊，咁都系好嘅咁样。咁啊，之后就即系佢之后都可以睇到个情况点啦。咁跟住啊， 即系其实就冇 啊 呢、這个 不 敌《倚天屠龙记》咧，就未拍到就去冰火岛。唔好话张无忌吓，即系咪咁啊？即系仲喺度拍紧，佢哋喺度前边嗰 段。系，的确系啦，冇错啦。我要 哇，啱啱啊！ 所有人类角色都系差唔多都系二打六咁。 啱啱啊，金毛狮王先出场演员啦，系嘛？仲喺度啊，狮吼 即系佢哋 嘅完啦，系嘛？哇，咁未讲到后边，大佬。 咁未讲阿萨 冰火岛都未讲到啊，系嘛？即系咁啊嘛，哇！咁张无忌都未 出 世啊嘛，咁啊呢个就系。呢、這個就係咁啦，係嘛？即係《倚天屠龍記》嘅開頭嗰張咁樣。 啊，所以即係值得期待嘅，就總之又唔好覺得咧，好似唉，即係好似乜都冇曬完啦咁樣，唔係咁完嘅。 唔止未完啊，未開始啊，其實。 哇！幾犀利啊！所以佢好大膽咯、啊，係咪？哇！咁都夠諗，即係。 咁呢個就應該係一般觀眾就唔係好理解嘅嘢嚟嘅，其實。 啊。咁因為始終呢個媒體應該好跨媒體嘅，或者佢再出電影之前就出幾隻單機啊，或者係 card game 啊， 即如果 你播翻個故事都有可能嘅。 即如果高達拍真人版，竟然係由而家 Origin 嗰個故事開始拍，咁你係賴嘢啊？ 哦，差唔多啦。 咁啊，會唔會悶嘅？因為睇咗咁多集冇高達咗，係咪咁啊？ 咁啊系啊，咁佢又几好胆咁样做啦， 系嘛？即系点样阿宝间长出两个 shot 算咁？即系如果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做咩喺度嘢咁，又话高达冇高达嘅，系咪咁？原来呢个系 类似 嚟嘅，系序章嚟嘅，咁正故事都未开始噶嘛，系咪咁？咁啊，都系一个要知道先，系啦。咁啊，系都冇嘅，从来呢都系其实又冇话拍一套戏出嚟一定要睇。咁其實即係如果係冇對呢個題材冇興趣嘅朋友，又真係係咪其實冇乜必要入去嘅呢？即係我意思即係根本對呢個梯圖啊一啲興趣都冇啊！即係我都係喎，我都冇乜興趣嘅。我對呢個梯圖，我就對呢個導演又好有興趣嘅啫。係啊，即係所以我點都要睇下嘅呢出啊！我未睇曬成套嘅，我睇過一啲部分，冇時間啊！我主要我自己係因為我睇咗另外兩套都未得閒睇呢套，我都會睇翻。咁啊，但系我對咗 topic 我就唔係咁大興趣嘅，咁但係因為個導演原因，咁我點都要睇睇。咁但係如果又完全都唔係，連個導演又唔識，呢個 game 都唔識，其實佢哋真係冇乜必要入去趁呢一個虛嘅，我不嬲都咁講噶。 咁啊， 唔中意沙窩嘅朋友做咩要硬住頭皮入去睇沙窩就出嚟鬧啫？係咪先？係咪？ 哦，咁樣你唔係你真係要，即係其實意思都係話俾你聽，唔睇你就。唔睇你就笨啦，咁都系心态啫，即系佢嘅。 但系对班唔系 fans 人嚟讲，其实佢真系冇乜用嘅，因为佢睇完又都系觉得唔好噶啦，好多咁。 我讲嘅意思都系，即系其实你话唔系 fans 即系你可以当呢个扩阔你嘅， 即系 扩阔一 个人睇一 啲嘢啦， 系咯。即系可能打 game 又唔想打啦，咁人拍埋套戏，咪当咪了解一下啊？哦，都原来知道呢个魔兽世界系。关于啲咁嘅嘢嘅，咁都好系嘛，都讲好啲系嘛，都多样知得个知字噶嘛。 咁佢老实讲，魔兽呢个 title 都真系 好大啊， 几划时代喎、啊。你即系你可以唔识咁。 唔系咁讲真，真系喎。你有套真人电影，我都唔会真系抄呢啲资料。又真 系啊！咁你要谂下个组，谂下佢。 净系打机我就冇兴趣啦，系咯。 即系佢一个系啦，当然系啦。咁佢但系佢。 佢單係一隻 game 咁樣。 都係一個文化嚟嘅，係啦，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去認識一下啦，係咯，係咪咁樣？ 係啦，而且佢都係啊，而家可以咁講啦，佢自己都一個即係好重創意嘅企業嚟嘅，王國，因為好重創意嘅王國嚟嘅。 嗯。 即係有佢好多時創意，佢意思係咩咧？佢真係會抌。即係佢會抌錢啦，但係會蝕錢啦。咁佢但係佢又唔會即係慘到好似譬如 Final Fantasy 咁樣好經典啦，係咪？即 係 佢抌咗20億寫辭職信咁樣啦，係咪？咁而家佢點咧？佢而家點咧？佢咪要不斷喺度翻舊帳咯，不斷咁樣 remaster， 即係 renew 自己啲嘢去揾錢咯。Online game 都要即係整到好似。Warcraft 咁樣嗰啲咁樣嘅情況啦， 咁 即係佢又唔會 暫時就冇蝕錢嘅，冇蝕到錢嘅，放心，賺咗啲係咯，即係而家係個平台。 哦，你話 係啦，電影呢度就冇問題。 我唔係，即係我都係意思講，即係如果佢講你講呢、這個喺呢、這個暴雪公司，佢都試過，佢有即係佢其實佢早前咧都整過隻類似你當都係暴風英雄嗰啲，即係好似 LOL。即係啲共鬥遊戲，都蝕到飛起，受歡迎咁樣。抌咗資源出去嘅喎，你要記住又係億聲。咁啊 ，Diablo 3啦，咁都係有啲即係好難續翻佢啲成勢咁樣啦。咁啊，都投資唔少啊，又話即係佢要記住隻隻嗰啲十年無一見嗰只嚟， 唔係話 一出嚟攋嘢啦。 咁好大鑊啊！係啊，係啊，用十年時間搞嘅嘢唔得，好好蝕得好好金啊！ 咁但係佢都繼續去創新啦，係咪？咁繼續都去投資啦，即係其實佢宗旨都係要創新。 都係一個真正嘅創意工業嘅精神嚟嘅呢個，係咯，即係唔好話唔執就唔做咁樣。 係啊，佢即係你又發覺好少會即係食老本㗎喎，咁都有啲嘅，係有嘅，不過就即係只有我哋呢啲即係打開佢啲 game 你先知道咁樣，即係唔會離譜到話。哎，又攞翻十年前啲再 remaster 又高清化嘅，從來唔會咁樣嘅咁樣啦。就任你登，任你登，你登啦，你登，你改啦。即係我記得佢嗰啲 game 犀利到咧，係即係人哋改咗另一款嘅遊戲俾人玩咧，仲好受歡迎。 改咗， 即係啲人，係、 哦 哎、即係譬如《魔獸世界三》咧，即係有人咧就佢出咗一個玩嘅模式啦，叫 Dota 咁啦。咁、但係咧，我哋偉大嘅祖國咧，台灣咧，同埋台灣咧，你譬如就改咗種叫信長嘅遊戲喎，玩法一樣嘅，係啦，但係改曬服務半狀啊，即係信長啊。咁喺呢個即係喺呢個網吧界咧，早幾年咧就風魔一時啊，簡直冇人認識嘅，即係玩過 用咗佢個系統嘅。 係，如果不成係，因為佢本身。嗰套遊戲都有個即係 editor 俾你去自己去設計遊戲咁樣嘅，開放程度係咁樣啦，係咪？ 哦， 即係佢開放到係連原裝 game 都可以。 你意思係佢本身係 open source 所出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哦， 即係佢有埋 editor 俾你。 如果佢 open source 所出嚟，你又冇得話人喎，咁你自己 open source 咯。我冇，佢冇話人啊，佢冇話人啊，係真係冇話人。咁佢所以佢之後。即係佢一路都係出自己嘅 game， 佢都冇話去即係好似 Microsoft 咁嘅清算人啦、啊，即係 好大量嘅嚇。 係啊，不過嗰啲之後咧都係為有，因為 LOL 呢隻 game， 咁嗰啲呢啲咁嘅老番就開始有少沒落啦，係咪？咁、LOL 嘅團隊咪又係喺暴雪出嚟嘅咯，係咪？ 哦，咁、 啊。但係其實佢都係即係佢，我總括一句，佢都係不斷想去。俾一啲新嘅刺激俾人。 LOL 係咩？要講下喎，咩嚟 咧？即係叫英雄聯盟啦，英雄聯盟呢隻 game 就 另一間公司㗎。 哦，係啊，其實但係佢哋嘅開發團隊咧，都係呢度走出嚟嘅嚇。咁佢哋都係用一種不斷咁 PV， 即係玩家對玩家嘅方式咁挑戰啦。咁都玩到幾有聲有色嘅，因為成個世界賽係一種電競遊戲嘅標準。設備嚟嘅咁樣，即係比賽就要玩佢啦咁樣。咁但係暴雪咧就佢其實有段時間就出咗呢隻同一隻咁嘅類型嘅 game， 但係就唔受歡迎啦，就跌咗啦咁樣。 即係反而佢搞嗰隻唔得，叫咩啊？ 暴風英雄咯、 啊。即係就係暴風英雄啦、哦。反而暴風英雄係跟人嘅，調翻轉。 系啦，佢系跟翻即系 L L 嘅方式啦，因为佢自己都有嘅，不过系即系叫刀坦啦，但系都系即系佢冇咁快咧，因为佢嗰阵时咧就即系设计紧佢另一啲 game 啦，同魔兽世界只大梯图啦，即系佢最赚钱嗰啲啦，咁就冇去研发一样嘢，咁俾人嚟食咗个头啖汤咁样啦。 即系 Heroes， 所以就 多埋你嗰阵系。 是啦，暴风英雄啦，佢又唔知佢有 Warcraft 嘅英雄人物啦，有佢旗下好多 哦，即系佢机械大战咁，即系集会咗佢嗰啲人物。 是啦，冇错啦，咁、 哦、 其实佢，但系可惜就欢迎程度就唔多点啦。 咁、嗯啊、奇怪哦、啊。 咁所以就佢又搁置咗啦。不过跟住佢又开始又整只。即係嗰啲卡 game 啊，類似遊戲王嗰啲卡 game 又得咗咯 喎。其實佢好多元化，佢唔係就係電子遊戲啊，係咯，即係你話，即係佢又係咧個卡 game 有成喎，係咯。 哦，咪卡 game 都係，即係佢有卡啦，咁佢咧，佢應該係喺網上卡 game 都有嘅。 唔係實體 嘅。網上卡 game 嗰個咧， 唔係實體卡 都有，但係 又有實體又有。 但係嗰個好似有實體，不過啲人都係流於收藏咁樣玩法囉。 OK, 實體 game 你都知啦，啲人寧願玩鬼佬嗰啲即係咩 Magic 咁嗰隻，同埋遊戲王啦，日本嗰啲，咁就即係市場壟斷咗啦，佢有出波。 咁又係你同嗰啲老大哥鬥又唔夠佢爭市場嘅。 所以佢將個卡 game 又掟返去上去網頁度玩啦、 嗯、 手機又可以玩到啦，手機同電腦對戰咁啦。咁、 嗯、 就又掂咗喇喎，咁樣又受歡迎喎。 嗯。 即係我最清楚啦，因為我成日去嘅網吧呢不斷有人喺度即係玩呢隻 game 嘅。 係。咪咁佢有冇搞呢個 TRPG 嘅呢，即係真正嘅 TRPG 冇嘅。 其實佢唔會嘅，因為佢老祖宗佢都係程式設計咁啦、 哦、 即係整 PC game 玩。 即係我哋見到嗰啲有啲真正實體 TRPG 嗰啲係咩 Warhammer, 係咪叫咩 ?Warhammer? 係嗰啲係叫 Warhammer 啦。 嗰啲係我另一個公司嘅嘢啦，嗰啲係。但係都好似㗎喎。不過嗰啲好誇張，有機械人㗎，我見過嗰啲就。即係未來 嘅 事情係囉。 係啦，佢嗰啲其實嗰只係另一種嘅龍頭啦，就係、是 嗯、 即係真係有個，即係真係要有個棋盤啊，好似捉棋咁樣，係去度咁樣啦。 整個 咁佢嗰啲係仲犀利啦， 正式又要 又好古代， 係打到去太空， 到好現代， 係太空， 唔係打到係太空啊，係個時間演變到可以去到太空啊，咁就加埋竟然有中世紀咁樣，咁啊仲犀利啦！ 嗰、那個着曬強化服噶嘛，嗰、那個其實嗰時好早演話嗰套，首先演話嗰套係想拍真人版啦，但係嗰度就反而到依家都有見過整過出嚟嘅啲實物，但係套戲就拍極都好似拍唔到咁樣咯，係咯。 誒唔係佢啲 game 都唔多，即係因為佢個媒體方面連啲 PC game 都唔係好，即係成日都要減價嘅， 就真係喺個。玩實體多嘅，即係電腦機反而唔係咁主力，係咪你啲。 即係佢遲起步啦，第一樣。 喺電腦上。 佢又好想多元化，但係、即係都好似係處於一個劣勢咁樣囉、 哦。 因為真係。 喂，但係你唔係話百貨公司而家去到都有嗰啲佢嗰啲圓兵㗎嘛，即係用圓做自己油油。你話而家連百貨公司都有嘛，以前我哋咪要去啲咩合夥啊嗰啲先，佢有啲特別嗰啲鋪頭專登開嘅，而家你話周圍都買到係咪？ 我而家係普及咗啦、即係香港、 哦、 如果大家好興去洗衣街啊，英乜嘢模型店嗰啲咁樣咧，咁你又見到有 講埋名唔區我哋不嬲冇錯嘅，邊間模型店啊？ 唔知好鬼英明模型店咯、 哦， 即係但係嗰啲就即係佢出嘅模型就即係諗唔諗住 Bandai 嗰啲咁開心？ 哦，即係你先唔係 又要膠水， 唔係原兵嚟嘅，佢嗰啲唔係原造嘅咩？ 唔係佢你嗱你、 哦、 你講嗰啲咧喺啲特定地點。唔係佢一定係全膠添喎，即係 全膠㗎， 即係以前都有圓啊。 哦， 以前我都買啲圓冰嘅， 而家 真係全膠嘅，真係。 哦，係 啦。佢要用膠水咧，又係白件喎，哇！唉、嗯，真係開心啊，真係。所以佢都好，佢出埋自己有去遊佢 自己 都冇。 自己嘅想識嘅配件咁樣。 啊，不過就 即係你肯唔肯五嚿水買架全白嘅膠件咁嘅飛船呢？即係你有冇 Bandai 出隻天水英1:144都唔使四嚿，即係唔使三嚿水啦咁樣。咁啊仲 咁樣比啊， 好仔細喎、啊、你要諗下咁樣，即係 而家可能要出 咁樣咯， 成品㗎啦。即係你 Star Wars 嗰啲咧細細只嗰啲，佢都係攞嚟捉棋嘅，嗰啲已經係成品嚟嘅，唔使油嘅啫，唔使自己油。 咁係咯，係咯啊！你嗰啲卡張，即係嗰啲係抌本啦、啊，話靚到真係。 靚，嗰啲淨係你唔玩個，你唔玩就咁儲嗰啲飛機仔都值得儲。佢又對翻比例嘅喎，嗰啲運輸船啊真係好大架嘅喎， 係咯。咁所以又即係佢又即係好似話要 Warhammer 呢個就唔係，不過鬼佬好中意，我肯定。 鬼佬 就外帶得好緊要。 唔係太即係點講？即係唔係咁 pick up 到？咁你就話呢個啊，即係 World Cup 都係其實係後來就承繼咗呢啲叫做 TRPG 嘅嘢，就直接做。即係電腦遊戲咁樣起家嘅，係咪咁啊？即係個祖先反而就呢一堆真係砌啲援兵啊，咁拋色仔度尺呢種 TRPG 開始，咁兩個模式就其實都係 TRPG， 不過就喺電腦度玩咁樣係嘛？要介紹翻呢一樣嘢， 但係個唔同就係佢都唔係捉棋咁，要等嘅，要諗 佢 的戰略啦， 係咁啊，係都唔同係。 即係嗰啲兵咧會不斷咁喐嘅，你要不斷咁樣去， 實時 即係佢又有啲叫生產啲兵種啊，跟住 實時戰 略，你控制嘅時候要不斷， 係啊，實時戰略 係都有戰略， 實時嘅。 但係你唔可以諗計，你唔可以諗喎，你要即刻，即 係 即時就推啲兵過去打，咁啊一路打又要諗第二樣嘢，佢唔可以俾你停時間。 即係唔係真係 TRPG 咁一個 turn 咁咯，唔係咁咯， 係啦，就唔可以係咁啦，咁。佢即係如果佢即係不過當然啦，依啲 RTS 啊，即係嗰啲即時戰略遊戲，其實佢係參考人嘅，即係沙丘魔堡套戲你聽過啦，係咪？ 唔知啊，咩沙丘魔堡係咩嚟㗎？咩㗎？ 即係 The Doom 啊，即係好唔知咪星際奇兵。 哦， 即係以前有套戲 啦。有啲沙蟲嗰套，有。好出名 係啦，咁啊曾幾何時佢出咗嘅叫 RTS 嘅 game 咧就受歡迎嘅。 哦， 不過佢之後就無以為繼啦，係咪？ 哦， 咁跟住咧，其實有幾隻 game 都抄咗佢方。 即係你意思佢係第一隻開始玩即時即係實時戰。 係啦，冇錯啦。 哦， 即 係咁我真係唔知啊，戲我係知有套嘅，我唔知道機唔緊要啊。 咁啊，報説佢咧就。佢就抄咗模式啦，整咗魔獸世界啦，咁就開始起家啦咁樣。 佢唔係一開始已經受歡迎嘅？ 哦，其實係㗎，因為嗰時我記得嗰時我買啲台灣 game 書咧都有提呢隻 game， 其實大家都覺得哇咁新，係得，因為即係幾新奇㗎。你諗下要即時生產啦，又要咩掘，即係你要控制啲人，又要掘墓啊、掘資源啊，跟住製造啲兵出嚟啊。即係做完咗即刻要去打㗎喇喎，咁樣咁打嗰時呢又有地形限制咁樣，即係令你係要好快咁去諗好多決策啊，即係咁樣，咁所以就有一種即係新鮮感。 即係你意思其實啲人中意個玩法就唔係話裏面受人定唔受人，即係初初就唔關你嘅事嘅。 咁係唔係都受人嘅，係咪？即係佢如果擺個即係好譬如話十幾廿年前、十四年前。你一擺中世紀係唔係都受人同人類打㗎啦，你都唔會介揾咩精靈係㗎啦，都唔知㗎嘛。 即其實都係呢啲角色。係都係呢啲角色嘅。 係好好基本咁起家嘅。咁啊又佢又抄下 Warhammer， 再抄下呢個形式啦，咁出咗魔獸世界啦。就開始起家啦，就。 就咁樣。 即係佢當然啦，佢致勝嘅地方就係呢、這個玩法啦。即係好多時呢個暴雪都係玩法。即係贏天下嘅咁樣，佢唔使好高配備，唔使好靚嘅咁樣，咁佢都可以贏到呢個外帶嘅，咁都係俾你一種好好嘅遊戲體驗咁嘅，咁所以好值得加佢啦。 咁係，其實好多時就算連日本 game 你真係最初嗰陣都係因為個玩法即係新同埋過癮，就嗰最初一定唔係啲畫面做得靚嘅，次新出嗰種都唔係㗎啦。跟住後屘就走火入魔，就越整越靚，越整越靚。但係嗰個玩法就越嚟越淡啊嘛，好多時都係咁咯。 係啦， 即係就變咗唔著重嗰個玩法啦。其實佢玩法真係最緊要嘅，不嬲都係係咯，緊要過佢嗰啲畫面 新鮮感啦， 真係嘅。嗱咁而家佢新公司最新嗰個咪叫 Overwatch 啊？好有啲玩咗啲超級英雄咁嘅元素嚟嘅喎，係嘛？ 哦，佢呢個都有啦，但係其實呢隻 game 類似 FPS， 其實佢都係即係其實都係咧講，即係都係要大家互相合作咁樣嘅。即係你永遠嗰隊唔可以，即係佢有啲好多角色啦，有啲就負責輔助啦，有啲係肉盾黨啦咁樣。咁有啲咧就係、是、叫做特工啦、突擊啦，咁有啲就追擊啦咁樣。咁但係佢都係玩到嗰種一定要合作咯。如果你唔係嘅話咧，就會好易俾人殺死啊！即係 佢係個玩家係同時控制成隊人嘅，又係 控制成隊人。 我 唔係控制一個人嘅， 控制一個 第一個， 控制一個 ，OK。 我控制一個，但我要做到我嘅本分咧，咁我先可以令到。 哦，即係嗰啲同啲隊友要去協同作戰嗰啲射擊 game 嚟嘅，係咪啊？嗰類嘅，哦。 即係你一講起只，我又諗起，其實我初時覺得，哇喂，佢出啲咁嘅嘢，其實佢係左抄右抄嘅，我心諗都係咁樣喎。 啊！ 但系点出得咁红嘅咧？咁样点解咁多人会玩咧？ 特别啫，可听落哦。有咩咧就？ 我因为佢令到呢只 game 变咗一种共斗嘅立体化，共斗 game 立体化啊嘛。即系嗰啲，即系佢将魔兽世界嗰种咧打副本就一齐合作。如果你唔补血咧，咁我净即系补血俾个坦咁去顶啲怪啊咁样，即系。跟住呢嗰啲攻擊手啊或者叫 DD 嗰啲呢，你打人唔好打咁盡啦，唔係會吸仇恨啦，即係起好多術語嘅、即係一定要樣樣呢就要做到位，你又唔好做得太多，但你唔可以過分少，你唔可以偷懶，咁你先去打贏，即係啱啱做到遊戲平衡先去打得贏某種目標咁樣，咁呢隻 game 唔知點解呢就可以做到呢種感覺啦。 即係你 當然啦，因為佢長 佢係一個第一身射擊，但係咧佢要唔係一味打就得嘅，你意思？ 係啊，佢即係譬如佢有啲任務要推架車過去某個地點，你先叫要贏啊，所以你就唔可以就咁亂咁殺人啊，又唔係計人頭嘅咁樣，即係咁樣。 OK， 明。 咁有時有啲人好高攻擊力，但係咧好高嘅但係好少血嘅，咁你就要幫佢咁咯，譬如肉盾擋下咁樣。咁啲肉盾，即係我意思咩叫肉盾咧？即係防御力好高嘅，中幾廿彈都唔怕嘅，抌住硬 食 嘅咁樣。 成硬食幫佢， 但係佢用錘嘅喎咁樣，佢用錘嘅咁樣，或者用散彈槍咁近，咁點算咧咁樣？咁咪要互相配合咯。咁佢做到呢種平衡，佢又做得好出色。咁所以， 哦、 即係近排就好外帶啦。我仲因為點解我覺得咁 非一般嘅射擊機名嘅， 佢賣。系啦，佢卖得好贵啊！咁同期有同一隻 game 咧，叫做《为战而生》咧，就俾佢打到唔使半个月就要，即系要半价促销咁样。 咩嚟噶嗰只？ 大哥，嗰只系即系嗰只都系出名嘅射击游戏，即系类似，即系如果有啲人玩过《Borderlands》咧，就知系依间厂出噶啦。 叫咩名啊？ 即系佢都有啲名堂啊。 英文叫咩？ 一Borderlands 啊，邊緣禁地啦。 你講而家你話嗰只好快就要減價嗰只啊，嗰只中文英文叫咩？ 嗰只叫做為戰而生。 嗰只英文叫咩？ 即係啊咩 Reborn 啦，即我又唔記得叫咩 Reborn 咁啦。睇下之前為戰而生。咁其實咧，呢兩隻都係啲即係佢反而咧老祖宗咧，反而講射擊 game 咧就。依間廠就即係嗰個波特零間廠咧，就好犀利嘅，好有名，即係都好出名啊。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即係俾即係啊，即係佢都出啲，佢其實個類型都一樣嘅，又係要互相幫，即係互相去即係補足對方咁樣先去贏到啦。啊，但唔知點解咧，俾暴雪一出咗呢只就冚佢風頭。 即係你識其實佢仲先出過呢個 Overwatch 嘅。 哦，系啊，系啊，食佢头啖汤啦，兼夹佢系即系呢只，即系兼夹依即系 FPS 啊，同埋打宝啊，即系所谓嘅龙头嚟嘅，即系出名啦。咁咧、都比 都俾佢打低咗咁樣。 會唔會係呢個 Overwatch 係有埋 Family 嗰個平台，即係意思即係 PlayStation 啊、Xbox 嗰啲，關唔關事啊？ 我買主機全，其實而家全部 都有嘅，全部都有基本， 全部都跨曬平台噶啦，係啊。 即係呢個反而唔關。 即係甚至乎，即係甚至乎對之前有隻有個類似嘅 game 叫 Division 咧， 係啊， 即係又係呢個咩？诶，多个头盔嘢之前好好旺喎，点知而家又濑晒啦，终于 濑晒啦啲。O K， 咁样。 咁讲真实嗰啲啊，靓好多喎，成个即系 Hell's Kitchen 啊，即系纽约市啊，俾你任行啊。 哇，正啊！ 去做任务咁样。 而家又唔得噶。 啊，点知都唔得，不过之后啲人又觉得好似诶、啊，即系更新唔快啊。咁、 哦、 啊，开始冇乜嘢，要闷啦个形式，同埋佢。佢系嗰招咯，你武器劲，你就赢晒咁咯。咁、 哦、 唔知道，即系有好难，即系估唔到点解 Overwatch 啊，佢唔系升级喎，佢打赢咗即系换咗啲皮肤，即系佢意思系换咗个造型咁样嘅啫。 哦， 即系换咗个造型嘅啫。 咁都得。 咁但系你唔会升级喎。 系。 你永远都系用翻同一招咁样嘅，不过佢系角色好多咁样，咁配搭又好唔同。用呢隻嚟， 关唔关佢啲 character 有啲 superhero 咁呢样嘢事咧？有冇啲关系咧？会唔会都系啲有啲帮助？因为而家都几兴噶嘛，你 嗱咁样，即系以暴雪咁，即系我唔可以话佢抄，佢好中意参考好多嘢嘅，一定有嘅咁样。即系佢每一隻 game 都有啲，你都会发觉，唔好话就算魔兽世界，有时候会参考一下，即系 Lord of the Ring 啲剧情啊咁样，样都有参考嘅。咁佢又唔知好。但系佢即系参考完，佢自己又会有创新啦，咪加自己嘅独门武功啦咁样。咁所以佢一定有嘅，系咪？即系英雄，即系譬如佢有多角色啊。啊，一盏点解又好似机械忍者咁样嘅咧？啊，有时又啊，有时我唔知道你觉得有边个似咧？有啲似西部牛仔啊，有啲啊弓箭手啊咁样，步步半撞啊，忍者啊咁样。佢一定有嘅，佢一定有有，即系你话佢想唔想食呢个超级英雄形象咧？想嘅，不过我谂呢个咧就系、是，即系譬如都系占好少部分。佢引得啲人玩，都系因为个内容啊，即系就系嗰种平衡度好耐玩咁，啲人先可以继续玩落去咁样嘅。 嗯 嗱，当然啦，即系。佢冇玩，即系佢都会不断更新嘅，所以令你即系会加啲一啲角色啊， 系即系一路有 啲又将佢吓将佢啲佢自己啲经典角色联动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用呢啲方法去即系继续去令佢、 嗯、好 即系长卖长有啦。咁、嗯、咧，总之佢讲晒有就一定有，但永远佢都系用创新咧去。招揽佢嘅客户咁嘅， 即系佢系一个喺创意工业上面一个好好嘅榜样，即系呢间公司。 哇，好厉害啫！ 嗯 ，OK。 即系你会觉得佢就嚟死啦，就嚟死啦，点知又反弹啊，又翻生咁样，好失望咧、啊！啲玩家好失望啊，但系之后佢会整翻啲嘢去氹翻你开心咁嗰啲咁样。 咁、 哦、样。冇，即系好似入不落帝国咁样啦，系咪？咁可能、嗯、可能。暂时系咁样啦，起码睇咗廿年都，即系佢都仲可以吓、啊、一个人，即系佢都好似嗰啲，即系人哋啊整联盟啊，咩大联盟啊，即系咩 association， 我唔使啊，我一个人就系联盟嗰啲咁样咯，系咁咯。 O、okay, K， 即系佢可以不断有嘢创造出嚟咁啦，系咯。好，咁就冇嘢关于呢个嘅魔兽嘅，或者电影又好咩好有补充。 少少啦，因为即系譬如新嗰个魔兽世界 DLC 咧，其实咧我有关联喎，因为佢都系讲到联盟嗰个国王咧，你要记住 DLC 嗰个咧就系而家呢个电影里面死咗个国王个仔嚟嘅， 哦， 即系边个咧？咁即系嗰个细路啦，真系有出现过咁样。咁啊，呢个 DLC 系讲佢点？ 你讲即系边个细路？ 即系佢哋个仔咯，即系啊！ 今次套戏入边， 即系有出现过，临死之前，唔、 哦、 系出征嗰阵时咧，即系佢老豆出征，佢喺度坐喺度， 细路仔 就好似一个 好普通嘅細路，佢、 okay, 又係有名堂嘅，佢好犀利嘅。咁佢係曾經試過咧，有人咧將佢一分為二啦， 哦、 即係你可能要諗起某啲劇情啦，一個係善良嘅而控制嘅國王啦，一個就係角鬥士嘅國王啦，但係又俾獸人咧控制咗做呢個角鬥士喎。咁佢從中認識咗啲英雄啦咁樣，咁佢就翻嚟咧就即係攞翻佢王位咁啦。咁、 哦、 但係攞翻王位之後咧，佢又即係佢又經過好長時間，需要將佢咧衝到嘅性格去改，即係變翻即係有勇有謀啦咁樣。咁而家即係最新嘅 DLC Warcraft 咧，就係講佢點樣戰死啦咁樣，又要整死佢啦，咁、嗯、啊，要英勇犧牲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一個特別嘅地方，想提一提咁咯。你諗下，又係咧，佢都係一個出名人物嚟㗎，不過當然啦，冇三本柱咁厲害嘅，即係嗰啲。咩阿薩斯啊，惡魔獵人咁樣，但係佢都有佢嘅，即係好多擁趸嘅，冇風頭王咁勁啫咁樣，咁樣咯，都著埋好多佢嘅故事， 即 係當然又有少少啦，係咪？ 後來啲角色啦，即係呢套戲就只有細路仔嚟啫， 係啊，冇錯啦，咁樣，咁、 嗯、 樣啦 ，OK， 即係會睇到，即係好得意啊，有成長啊，你玩 game 都發覺。即係玩十年咧，啲人會成長啊，細路都變大人啊，咁樣接替皇位咁樣，幾得意啊都，係咪咁樣咯？ 嗯 ，OK， 好，咁啊有冇好啦係嘛？講完呢套戲啦係嘛？ 係啊，即係唔睇會唔睇就嘥咗啦，即係講真又真係，係咪？ 好，咁啊睇下啦，如果想認識一下呢個魔獸世界嘅朋友就入場啦，咁啊要知道呢個電影啊，只不過係一個序章嚟嘅啫，其實係啊。 系啦，冇错啦。 同埋，即系话而家剪到而家咁嘅版本咧，都未系导演原先嘅版本嚟嘅，所以你觉得有零碎啊，嗰啲嘢好似断地片咁样咧，其实就唔关导演事嘅。OK， 咁可能大家之后睇有冇办法睇翻一个完整版，咁即系我估都系 DVD 啦。系 啦，系咯，你自己话剪咗四十分钟，系咪好离谱咧？算唔算？ 剪咗四十分钟都应该唔知我本身讲乜嘅啦，理论上应该都。你都仲知佢做翻咩咁 OK 㗎啦。咁睇返個完整版啦、啊。即係你唔同呢個啱啱 X-Men 呢搵老襯呢剪走幾分鐘又話咩唔想啲即係唔想啲咩話個戲咩節奏咩慢咗。喂嗰啲一個 shot 嗰啲你剪唔剪唔係差唔遠係嘛。你攞走晒大家鍾意睇嗰啲嘢等大家俾多次錢買 DVD 咗擺到明㗎大佬。我就覺得有啲咁嘅感覺啦、啊、個 X-Men 嗰度就。啊即係原來佢哋話有好多片段就冇咗㗎套戲入面、啊、到時睇返 DVD 啦咁叮嘅真係。但佢又唔係好長㗎喎佢又唔係好長㗎啫喎咁係咪專登剪走等你要畀多次錢啦好明顯啦、啊。但呢啲話冇咗成四十幾分鐘呢啲就啊咁真係片長關係嘅咁到時睇返囉好唔好先再睇下其實係咪真係咁支離破碎呀、啊、咁可能或者導演拍返嗰個完整版其實唔係咁㗎呢係咪系咯，即系唔 系啦， 有啲镜头唔连接嘅程度啊，去到系啊，咁啊呢个我谂冇理由嘅，呢啲吓可能都系因为剪得太劲嘅问题啦，系啦，咁啊到时再睇过，等我另一个版本睇如何嘅，先再判断啦，系啦，呢个未可以， 唔好对呢个导演失望， 因为呢个导演我好中意啊，所以点解我对佢睇 完之 后，我都会睇翻嘅之后，系啊，即系睇下今次佢拍成 点 咯，系咯，系好。好啦，咁啊嚟紧我讲少少消息，咁啊讲少玩具差唔多啦，今集系嘛都吓，咁啊 OK， 咁啊嚟紧 《 眼超人》呢个嘅 Oops 啊，个新嗰个叫做吓，系咪咁读 ？Oops 啊， 咁啊嗰个咧就会喺呢个嘅七月九号系嘛，就会正式做第一集啦，咁啊大家等等，咁而家就话咩水木一郎嗰啲唱主题曲啊咁。懶係威係勢啦，咁我又見到佢原來仲有 又 有多個形態㗎喎， 卡時間喎。 我見佢之前出去咪有三個形態威肉酸㗎，咁原來仲有個人啲閃電咁樣喎，即係眼型閃電咁樣，但係呢個好惡㗎，樣好似壞人咁個樣，我都唔知佢咩形態嘅，佢哋都係閃電咁有個名嘅叫做係，係啦，咁啊都嚟緊嘅新超人啦，咁啊暫時又冇乜 comment 嘅，咁我覺得佢平時出嚟唔靚嘅，但我唔知點解見佢影啲戲入面嗰啲片，我又覺得佢冇咁肉酸㗎喎。係囉。但你平時見佢哋穿片皮到出嚟呢、 哦、 就真係好肉酸嘅。好多顏色㗎個身係囉。係囉。 咁成日都会咁噶，可能试作品咧，系咪？未咁快有 呢、 這个？ 正呢啲实物嚟噶啦，已经套戏拍紧啦，仲试作系咯。咁唔系即系 个拍出嚟又唔同咗噶啦，未执啫。 即系佢个造型咧，就总之就实物睇就好个好玩具噶，系啊，系咯。但系佢唔知乜套剧入边睇又冇玩具嘅，唔知点解啊？呢啲就拍摄嘅分别啦。咁所以就话佢个设计其实唔系咁好咯，系咯。其實設計唔係冇嘅，好好玩具，好七彩。咁同埋佢每一個超人都係由兩個舊嘅超人合併變出嚟嘅。咁即係佢真係由到尾都冇自己嗰個超人嘅。咁我唔知啦，係咯。即係超人冇自己個樣嘅，可能即係佢一開始就已經係邊個加邊個咁。咁同埋佢邊個加邊個好似緊咗咁嘅，即係佢又唔可以撈亂，唔可以 W 咁咧，蒙超人咁咧，即係可以換顏色，佢又唔得個，係咯。佢一定係嗰個撈嗰個啊，第啲撈唔埋啊咁。咁而佢每一個咧，原來咧又見到有啲專用武器喎，即係例如阿 Zero 唔知同邊個合埋嗰、那個，佢又有個好似鴨叉咁嘅矛咁嘅嘢。咁但我見佢又唔係佢個頭嗰兩把刀變喎，佢明明嗰個鴨叉嗰兩塊嘢係個頭個刀咁嘅樣，但係佢個頭個刀又冇掹出嚟喎。咦？咁啊點變嘅咧？咁我唔知喎。咁總之係有啲古古怪怪嘢都係出玩具㗎啦，擺到明啊！一見到已經有玩具啦 ，OK 喺度賣緊啦。咁佢嗰個咁嘅變身器就係一個圓咕碌光咁嘅嘢咁樣，肉酸到死嘅，我自己覺得係。anyway， 咁啊睇下套戲好唔好睇啦，係啦，嗰啲造型就有啲卻步嘅見到係啦，咁啊不過唔代表個故仔唔好啊 ，OK， 到時再睇。 唔係啊。 咁啊好啦，咁啊另外哇呢、這個 Toy Story 就犀利啦，咦又有新戲啊？唔係，哇出超合金，即係計呢個叮當同邊個啊？之前係米奇老鼠，哇又整隻。這個嘅 行之不義雄， 係啦，得行之不義雄之後咧，整隻竟然係 Pixar 嘅 Toy Story 呢只係咧 Pixar 百獸戰隊超合金啊， 嚇到你 真正嘅百獸戰隊超合金啊！ 但 係 佢中間嗰只係阿胡迪喎，所以唔算百獸。佢啲 唔係啊，咁你睇而家做對戰隊都係㗎，所有都係獸人，得一個係人啊嘛，仲喺 咁 樣，即係我懷疑係其實即係嗰隊 team 咧整超合金嗰隊 team 咧 調咗過嚟整。 真係 嗰啲嘢， 其 實嗰啲嘢搞到，即係佢而家啲 DX 咁樣衰啊！ 但係佢個公仔合面睇真係唔靚喎，即係雖然你話叮當同阿米奇老鼠都好夾硬嚟，但係呢個成再夾硬嚟好多，好似一堆垃圾咁咯，我見到好似。 咁但係代表有變形嘅，即係你嗱唔係你話係堆垃圾，即係你睇翻百獸戰隊嘅合體先，你睇下你諗下。即係而家新嗰個叫係咯百獸戰隊嘛係嘛？ 新嗰、那個新嗰個唔係百獸啊， 嗰叫咩？ 動物戰隊 咩？你叫咩啊？ 動物戰隊 係動物戰隊係唔好意思，動物戰隊哇點解動物戰隊好似抄翻我哋祖國嘅數字？ 我知 係真係我真係從未即係有次我想睇一集我都頂唔順，搞錯點會真係咁嘅？啊！但你睇翻依只點解咁，即係起碼都複雜啦。 即係你反而 OK 啊？呢只嘅 Toy Story OK， 咁你記得買。 唔係，我話咁樣比法咧，竟然依只幾咁精湛啊！ 哦， 你哋睇到嗰啲，哇！即係當然以前啲戰隊更加好啦，好多好設計，但係點解而家戰隊即係咁神奇咧？而家真係即係咁簡單，原來我又覺得好似真係走曬過嚟喺度設計依啲嘢咁樣咯。 呢個叫超合體啊 ，D robot 係啊，哇咩啊？ 哦，哇，有曬名堂喎，真係 警長星， 睇下 Woody 黨， 唉，警長星呢個心口真係有粒星嘅。咁啊，我就唔中意啦 ，OK， 唔好意思，我連叮當同埋老鼠都唔得嘅，咁呢就更加嚇親嘅大佬。咁啊，但係都有人買㗎，總會嚇咁啊，睇啦，係咯，講下啫，呢隻就 係。 反而咧，佢另外有一隻啲人好期待，就係佢。所以佢嗰個短片裏面有出現嘅另外一隻機械人，佢玩到好似 日本超 人咁樣嘅喎，好似喎，同埋我覺得幾靚嘅喎，其實嗰隻機械人反而我覺得，哇！呢隻真係好似嗰啲日本機械人喎，咁樣，即係佢唔係話你知鬼佬啦，整嘢都好肉酸㗎嘛，佢扮啲日本機械人，但佢呢隻好似喎，真係 係喎，呢、這個真係好似又可以分體啊，變形 係啊，變翻三個飛機㗎， 仲係 係啊，叫咩？柯 柏文嗰啲機械人嘅聲喎。 啊！佢個聲係，但係佢個樣子似啲戰隊嗰啲，定係嗰啲機械人大機人嗰啲 feel 嘅咯。 咁啊係。 佢又唔似變形金剛嘅，我覺得佢個造型其實。 即係我有啲聲，嗰 啲聲 係 啲聲 係音啊。 但係佢樣子就似超合金平時嗰啲，即係有到卡通咁嗰啲咁嘅樣咯。唔係，我覺得個造型都幾靚嘅，設計得講真。係啊。 呢個應該自己整翻一套卡通啊，好似即係整翻套白獸王咁咧。而家咪有套新嘅白獸王嘅，都好靚啊，畫到日本卡通咁噶嘛。咁我呢個 應該要咧， 應該阿 Pixar 咧整翻呢個機械，整翻套卡通俾佢咯，可能都得啊，我覺得。 係啊，冇錯，循環再用啊，大佬，呢啲最好設計 咗。個圖點叫咩名啊？你見唔見到個機械叫咩名？叫川石船啊，系啊，系我有个片嘅，片台 即系啲影射啊，变形金刚嗰啲啦， 有条片有个同佢同阿诶呢条牛仔女有对手戏噶，整得好靓噶，系啊，即系当然佢系一个玩具嚟啦，入边佢都系一个超合金嚟嘅，系啊，咁咪怪咯，竟然 Toy Story 出到有超合金嘅艺人呢样嘢，我呢只先应该出咯，我啦，人日本嗰边系嘛，点会出 Woody 啊，大佬？系啊，呢只正好多。 咁讲牌面就 Woody 真系。 群组睇啊，我 应该出牌嘅。 去边啊？我自己唔知碌咗去边啦，系。咪就系群组睇啊，有幅图噶，系啊。 系啊系啊。 整个只实物出嚟噶，真系系喺个玩具展嗰度，系啊，唔系话吹水啊，唔系就系 CG 啊，有只实物做过出嚟嘅。咁啲人都话：哇，呢只出要买。穿时代真系有，系有啊，系。好，打上嚟群组再睇下 ，OK。好啦，咁有咩其他玩具或者其他消息啊，都冇所谓嘅，有冇啊 ？Darling 嗰边有冇？ 有，其实即系讲起即系机械人咧，变形金刚咧，咁大家都知咧，即系阿铁卡华终于即系要碌埋佢变形金刚老祖宗啊，呢个微星小超人嘅卡啦。 哦，斋空 啊，冇错，斋空冇错， 出咗咩？我听话出咗嗰只第一只嗰只机械人喎，好正喎， 系啦，冇错，好正，冇错。 有冇买啊？ 即系点解咁正咧？ 有冇入手、啊？ 最正就系、 是、有冇买到嗰只？ 你话我？ 你有冇买嗰只？ 其实咁嘅，我就即系之前我知道原来咧就七旧嘅，咁咧我又睇见，咦，搞错啊，同 S R Robo 差唔多啫，咁样咁高啦、哦，又胶又全胶啊嘛，啊，点知有啲后悔啦，咁样唔系喎，佢好犀利喎， 好似几好啊。 嗱、啊，我话俾你听，有次我去。某啲玩具店，我见有人孖入喎、我心谂，哇！你又系一隻草一隻玩，唔系两隻都玩嘅，原来两隻都玩嘅，因为佢分底之后仲可以互相合体咁离谱喎！呢套，哇！我搞就咁都有，咁唔怪啲人会孖入啦，999都孖入。 你意思即系佢同翻自己可以再合体，唔得你？ 啊，系啊，佢有好多图咧，都俾你睇到，即系佢。佢當有圓面機嚟 version 啦，但係我本身真係買兩隻彩色嘅喎、 哦，兩隻彩色都可以再合體。 係啦，都仲咩真係可以再合體嘅、哦，哇！咁都有嘅，變咗機具再自己亂咁合體，哇！都幾有創意喎咁樣。 係啊， 哦唔緊要，而家仲好，即係而家佢咧真係咧，佢諗住咧就出曬成套咁嘅即係戴空嘅巨大機人嘅組合啦。 嗯，出埋二號嗰只。 啊，有啲咩 Asos 啊？阿 Source Mobile 啊 ，Destructor 啊，毁灭者啊，即系好似建造，即系好似拆楼用嘅机人又有啦，突击又有啦，有只白色成个高大咁样嘅有啦，咁成套啊，话俾你听，我会出啦咁样，都唔单止，最搞嘢就系佢啲微星小嘅啲细嘅兵仔咧，哦，出到 suit 俾佢咁样， 系啊，我见到有个新嘅强化服咁嘅嘢俾佢嘅，系咯。 哇！有冇搞錯？真係咁犀利，咁進取就係嗰粒咁嘅豆丁咁嘅整個誒裝甲騎兵個咁嘅裝甲服，佢仲可以縮埋一嚿喎、啊。 自己再變形。 哇！真係啊，有創意啦，真係醒曬神啦、真係今次真係要留意一下啦， 佢 訂都要訂下啦，係咪？ 咁其實喺當年就出咗，淨係得呢部實質出咗啫，其他全部都係嚟緊排緊隊未出嘅，係嘛？即系你曾经讲 咁啊，亦都系啊， 公布啫，未实质出嘅。 系啊，因为东京玩具展啱即系报咁样嘅。 咁我玩具展冇再有其他嘢讲下我，因为我又唔系对咗资料，有冇见到啲咩新奇嘅嘢咁啊？ 其实都系，佢哋都系，其实都睇下先有冇咧。 有冇咧？ 玩具展其实就普通啦，因为即系其实都系，譬如系标菲塔又有新一辑好嘢八月啦，跟住咧不断出啲、即系出啲喺度不断咁攞旧模翻新嘅嘢啦。不过有啲个名啊好得意嘅咁样，即系咩 J 白色啊咁样你话咁犀利啊嘛 ？J 白色 系咁咩唔同嘅？ 嗱、白色未出， 白色 revise 未出，佢就即刻出改版啦。J 白色即刻话咩都会有啦。 有咩唔同噶？ 啊，就系 出有咩唔同啊？ 哦，咪后面多晒翼咁样咯，其实冇咩唔同咧，即系为加而加咁样咯。 好少少咁样。 咁但系我即系佢又梗系趁呢个时间啦，走出 O V 就乜都出啦。 嗯。 咁有啲模型啊、织根啊，最中意我哋翻。 咁你意思即系呢个角色系会喺新嘅 O V A 度出场嘅？ 咁啊，应该系噶啦。我照计，即系照计，佢又唔会又系限定啊，或者漫画咁样嘅。咁因为最你都知啊，佢只我大佬 revise 白色未出，你又出只改版，咁照计啲人啃唔到喎。咁应该都可以出亮下相嘅，咪趁佢升势啊嘛，系咪？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到时点啊唔知啦。但系呢个 J 白色，大家睇下可唔可以好唔好 J 啦，系咪？ 咁 OK。 即系好点样，大概就咁上下啦，啊，咁就 我见到有Marker咧，就出开咪出开啲一比四嘅，咁之前都出过啊 ，Michael Keaton 版 Batman 啦，我见好似话嚟紧会出只猫女，即系嗰时阿米雪飞花嗰个版本，一比四嘅猫女，即系得啊 Marker 嗰啲啊，嗰啲大公仔，好似系啊。 哇，咁又好大隻嗰啲， 不嬲都一比四啦， 嗰啲咁 大比例。咁但系佢今次呢只猫女咧，就好似系会。有啲頭換定唔知咩，我見佢有爆咗面具，有啲頭髮走咗出嚟嘅，即係啲頭髮係真係頭髮咁嘅，即係真係直髮咁有毛喎，係啊，即係可能有頭換。 我真係有心機。 係啊係啊，唔知但係其實佢樣子好膠嘅，咁你 anyway 啦，係啦，咁佢又襯埋靚嘅，咁好啊，之前出嗰隻企鵝咁就係啊。 哦，咁樣。 企鵝就真係核突。但貓女可能我唔知道大家或者有興趣，我見到有啲相又我唔好肯定，如果冇搞錯， 係啦，依只 系列嚟嘅，一比四嗰啲，係啊， 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出咁大比例咧，仲要係低價咧，都我都驚會出住事啦，所以咧有 唔係，因為佢其實佢喺翻美國賣得幾好嘅，香港唔賣得唔好啫，因為香港可能真係我啲地方冇地方擠，咁就怪到。就係一比四，絕對擠到啦，都唔算好大啫嘛，咁佢哋又搶購嘅，即係如果你嗰只出得靚，例如就係嗰只 Michael Keaton 嗰只 Batman， 而家已經係揾唔到嘅。 哇！犀利啦， 係啊，但係你話即係嗰啲出得冇咁好，嗰啲咧，咁就可能你仲有啲貨剩咁咯，係咯。 咁但係香港有時香港真係見 啲人 跳樓喎，有時真係 香港跳樓，香港連嗰只 Michael Keaton 嗰只 Batman 都唔係過買啦，係咯，因為太大隻啊嘛，同埋你點樣都唔冇得同阿 Hot Toys 嗰啲比㗎，因為佢又唔係真係著衫，佢其實係一個大 action figure， 係囉，咁樣囉。咁啊，所以對香港人 嚟 講就唔係咁吸引嘅，係啦。咁但係對鬼佬嚟講佢 OK 㗎，係啊。如果唔係都唔會出落去啦。 對啊， 咁不過佢平時就出嗰啲細嘅多，佢就間唔中先出隻大嘅啫，係啦。咁啊，冇啊，都係講一講嘅，我印象中記得，我唔係對住資料。咁仲有冇其他嘅？Power Ranger， 我見到佢哋而家成日有啲相抌出嚟啦，即係我意思鬼佬版嗰個 Power Ranger 嗰套戲啊。 啊， 因為我唔係好鍾意佢新嗰啲衫啦，講真係囉。 即係嗰種好似 夾 有嗰紋啊。 係囉係囉，夾。 係貼，總之唔係貼身衫啦，總之唔係緊身衣啦。 夾咁囉，咁但係我覺得車而家 Marvel 啊，自己嗰班超人都變返自己班漫畫錄呢，你而家先追嗰啲夾啊，咪勾曬囉。 可能平價買個概念俾佢哋啦。 即係你睇下黑豹我哋嗰啲都已經係著翻貼身衫咁嘅 look 啦。咁其實 Power Ranger 唔係應該就係咁咩？即係你整翻靚套衫，即係唔好咁又唔好話即係扯布物啊，係咪？你咪做到黑豹嚟咁咪 扯布 黑豹啊，蜘蛛俠咁咪 OK 咯。咁唔使話改到夾噶嘛。咁你 Power Ranger 著夾就真係麻麻地啦。咁同埋啲人 我印象中都係得下綠色。得綠色有夾嘅啫喎， 你話嗰啲夾都係心口啫，而家講緊佢好似成個 心口 嗰件嘢係夾咁啊，咁變咗有冇勾啲咯？我覺得，因為而家連你諗啊，連 Marvel 自己都唔玩夾啊，你而家仲嚟啊，係咯？即係其實我哋講嘅話，黑豹咪似獸權戰隊嘛，咁啊應該係咪你鬼佬拍戰隊咪應該咪咁嘅樣咯？即係靚啲嘅，即 係應該 係啊，但係都係咁嘅，即係都你覺得佢都係件 suit 即係咁樣，我唔好嚟件夾嚟噶嘛，因為你睇到你諗眼。即係似返早期 Marvel 嗰啲咁囉，穿到即係好流暴咁囉，咁你我就唔係咁鍾意囉，係囉，即係改成咁嘅張 Power Ranger 囉。咁但係點囉，或者到時而家睇都睇嘅，咁睇下又拍成即係實質點啦，但係我自己期望就不敢太大啦，係啦，係啦，咁啦。好，有冇其他嘢？ 都要睇啦，系咯。 有冇其他嘢？ 其实大致上咁噶啦，呢排系静啲嘅。 哦 ，OK， 冇。 啊，唔系，好似都睇到少少，不过都系讲嗰啲 Grand Design 模型嘅啫。 讲下有咩 不算得好数啊。 有咩特别嘢？ 我冇，都系佢都系铺咗啲，即都系动漫照，有啲咩特别版模型 咁 嘅啫。 有冇啲好特别嘅值得讲？ 就系嗰啲。就是那些透明啊、 哦、 即是豆啊， 即是红双喜那些，是吧？红双喜那些。红 双喜啊。红 仔整个双喜红双喜啊。即是都是那些啊。 是啊，这排是整的，因为。 哦、没什么特别啊，讲完了，今个礼拜没什么特别就是。不是啊，不是啊，漏了。我不是说讲 TVB 那套什么的吗？那套什么什么纯属意外吗？好，两句那么多，今天不讲太多。唔係，即係佢原來都怪㗎喎，佢話吳啟華其實係好似都唔係正常人嚟㗎喎，即係我唔知咩今次今而家呢啲劇呢，無線啲劇呢，即係咪聽我嚟講呢，讚過嗰度咁嘅咩 Night Shift 呀，話佢啊最尾出喪屍啫，幾特別啊，係咪佢哋而家想套關事啲劇都加啲科幻元素，你明明呢度係講佢哋查啲人有冇呃保險啲咁嘅古仔，同埋少推理咁嘅古仔，不過佢做咩會有吳啟華仔或者好似又係不死人咁嘅，即係佢又話佢唔知咪由古代已經活到而家咁喎，係啊， 都話佢有啲監製你啲忠實聽眾嚟㗎啦， 即係古怪，唔係但係你呢套劇加呢樣嘢係唔九唔搭八㗎嘛，即係你呢樣嘢 OK， 但係你都要關事嘅，即係你好尷尬，突然一個角色原來唔係人類咁，做咩呢？ 即係佢有冇話佢其實有不死人啊？ 即係如果你平時啲案係啲正常嘅案就冇需要，你除非你正常平時啲案都唔正常嘅，哦咁就梗係要揾個超怪人查啦。因為唔係你查啲案正常案咁，使咩要揾個奇怪嘅人呢咁樣？嗱，雖然而家都未做到， 但唔係有到美劇都係咁樣，不死法醫啊嘛，佢係唔正常嘅人查正常案咁樣咧，都有㗎。 我都唔係好關事囉，最弊你呢套劇。呢套劇連吳啟華自己都唔算係嗰、那個唉唔知啦，佢就講到佢嘅主角，但其實成日影住啊蔡思貝同啊咩曹永廉嘅咋嘛，即係查佢兩個去查。 啱佢唔係主角，我且佢唔係主角嚟啊。 即係好古怪㗎，係啊，即係如果你套戲好 focus 喺佢度嘅，咁係咪咁就得係啦，又唔係㗎喎。 咁 係。都怪㗎，點解整咗個奇怪人，佢冇而家都未講到佢係咪有怪嘅，但係佢成日有時有啲暗示俾你啊，一陣佢又話佢已經活咗好耐啊，咁又一陣又話咩啊，咁跟佢又唔知 咩又嚟 啊，佢俾車撞完呢，佢又可以起返身冇事，咁又唞幾日又好返曬喎，即係應該死人㗎喎，嗰個撞嘅程度係。咁佢又可以周身傷咁起返身啊，咁樣咁即係咩即係Wolverine 啊，即係唔知，跟住佢成日發夢呢，發夢佢係古裝㗎喎自己。係啊。咁成日有個著住套 即係咩朝代啫， 唔知 又係清朝啊， 唔知係咪唔係㗎，一定因為佢冇剃頭嘅，即係早啲嘅，但咩朝唔知。咁佢成日有個著住唔識好似女鬼咁著到嗰個女呀，成日影唔到個樣嘅同佢講嘢，咁我估個可能係蔡思貝嚟㗎嘛，佢話咩佢哋會再見面啊，咁即係話死咗㗎啦已經係。會再見面啊，唔知咪轉生嗰啲咁呢，嗰啲咁點知佢做咩啫，咁我都好奇怪啫，喂你明明套正常查案片你唔好加呢啲啊，係咪 咁以無線啊唔好加就最好嘅。 以無線就唔好加。 正正正算啦。 即係你玩得又唔係好融到入去呀，你明唔明啊，你都唔關事嘅嗰樣嘢，咁你做咩啫，你查案做咩加呢啲啫，係囉。都唔關事。 即係我頭先講嗰套美劇呢，嗰個不死法醫真係用自己死嘅方法去驗證某啲直序出嚟㗎嘛，咁 佢 冇呢仲叫冇呢仲冇細緻呢 有關係㗎嘛，係咪先，即係你話嗰個咩 iZombie 咁，佢係食咗個死者個腦嚟去睇到一啲即係嘢咁㗎嘛，咁你又唔關事嘅，咁你點解要嗰個角色無端話聽佢唔係人有咩關係呢，同個案冇關喎，咁你呢啲咪 仲要複雜啲先好睇㗎，即係要 即係同埋佢係好多條線㗎，無端端有兩件案一齊，又唔係佢哋唔好有嗰啲咩案喎，有啲又好無聊喎，咁變咗佢好做乜嘢呀咁樣，即係我想講下呢樣嘢啫，係囉，咁睇下點啦，睇佢完最尾話俾你聽佢係不死人啦，定係佢係吸血殭屍，定係佢係其實係外星人啦，定係其實佢係咩，我哋話佢咩話宇宙刑事係嘛， 宇宙刑事 其實關事嘅，佢宇宙刑事，所以同啲案有關嘅。 係嘛？佢可能佢唔係人類，所以其實佢唔係怪，不過佢係外星人，所以佢幾百歲命係正常嘅，咁係咪咁啊？ 係啦， 佢臨時唔知咩星係嘛？吳啟華仲唔係宇宙型先？嗰時我話嗰個第三代嗰個咧，嗰、那個叫咩？嗰、那個叫咩？ 沙伊達， 沙伊達啊，沙伊達。佢哋台灣亦做夏伊達噶嘛，咁夏伊達就梗係唔啱啦，用國語讀嚇。如果根據我哋比卡超事件係嘛，係咪應該跟翻香港亦做謝達啊？係嘛？ 啊，係啊， 即謝邦啊嘛，嗰、那個字佢食翻，即謝邦就食咗 啊， 卡邦個邦字啊嘛，謝達就食翻謝嗰、那個、那個沙嗰字啊嘛，咁咪謝達咯，應該亦做係嘛？嗰、那個謝達個人間體即係阿袁谷嗰邊嗰啲。嗰啲人嚟㗎嘛，咁嗰個人好後生死咗啊，那個演員，那個樣成個吳啟華㗎嘛，唔知大家知唔知？好似㗎，真係好似㗎，係啊，真係似。係 袁谷英二個孫， 佢個樣似。 咁係有啲好多人都話係㗎。 佢個樣似過吳啟明啊，即似吳啟華多過吳啟明似吳啟華啊，大佬。係啊， 幾犀利。 係咪？原來呢個角色講到尾，原來我係 演員。係演 變身添啊！最尾係嘛？ 最開心啊！ 同埋阿蔡思背上去做女警啊！係咪咁啊？ 了曬佢心願 係咪？係咪咁啊？咁好睇啊！咁你好嘢，你咁完話你好嘢，肯定最尾又好囧咁無端端無厘頭，又話佢同佢咩轉宿世姻緣嗰啲轉生嗰啲咧，又係肯定講埋啲咁嘅老土嘢，你信唔信啊？ 系啦， 即系我觉得咁咪唔系科幻咯，咁你将科幻又扭曲一次咯，我先唔想见到咯，就系 OK， 冇啊，讲两句啫，等佢真系做到完咗个真相先再讲啦，系啦，即系话俾大家听呢套剧原来又系有少少唔正常嘅，吓，即系又系有啲科幻嘅，吓咁样咯。不过套剧平时啲古仔冇关噶，都话佢查啲案系冇乜特别嘅，正常案嚟。OK， 好，下个礼拜有咩做？系啦， 好开心啊！哦。 下星期有咩做咧？ 咩咧？ 系咪做呢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二啦？终于系嘛？ 哦，系啊，系啊， 系咪 咯？系啦。 咁啊，呢个海迪嗰套啊，飘零二系咪应该系咪咧？都系16号啊，上啲日期咪？ 系啊， 系。咦？但系佢星期日唔知点解，听日又无端端又有喎、啊，系咯？因为我哋而家录系星期六晚嚟啊，我哋而家提早咗，头先都唔记得。 系啦，系啦， 系啦。佢又有一場，我唔知唔係優先啦，可能係啦。咁佢就有正式應該係16號做，即係下禮拜啦。嚇，原來有埋《飄零燕》。 係咯。 咁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咁《飄零燕》當然呢一套唔關日本事嘅，唔係日本漫畫真人版，呢套係鬼佬拍嘅。OK， 嚇、啊，本來都係鬼佬嘅呢個名著劇場啊。咁當年就係宮崎駿啊有份負責。咁佢就掛名就唔係導演，但係佢話佢做曬導演做嘅嘢。咁所以呢套你都可以理解成為宮崎駿第一套做導演嘅。動畫嚟嘅，咁所以《飄零燕》就喺香港特別係有地位嘅，咁所以呢套戲都叫翻做《飄零燕》啊，係啦，就冇叫咩阿爾卑斯山之女啊之類咁啊冇啦，就叫翻《飄零燕》。咁你睇過佢呢個戲個畫頭咧，喂，佢著啲衫就好鬼似翻啊宮崎駿嚟嗰個版本喎，都係著翻嗰啲衫喎，咁所以其實都 OK 嘅呢個還原度應該都唔低嘅嗰度，肯定好過《魔女宅急便》先係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睇下先。頭文字 D 啊，又做劇場版三啊，即係呢個係卡通嗰套，係夢宴喎、啊、叫做係啦。我唔知係咩，真係點啊！ 哇！真係不經不覺又第三啊！真係 以為呢啲咩戲嚟㗎？我唔識啊呢啲，都算啦，嗰啲唔介紹。7月有咩咧嚇？哇！喺嗰啲堆呢堆我唔識喎，呢堆係咯。6月23係啦，就係呢個天殺地球反擊戰係啦。點樣亂？ 我啦，依個都唔想睇到要睇嘅系列啦，係咪？ 依個咪有又睇下嗱，又有華人，啲人好中意留意啊嘛，睇啲華人星喺呢套入邊又有幾多表現。咁今次咪睇下 Angelababy 又有幾多，即係幾多戲啦，係啦。係咪又出嚟講兩句咁就算啦？咁定係其實成套都凍喺度啦。咁而家又話啲人開始又唔中意佢啊嘛，嫁咗大陸仔啊嘛。 靠大陸仔 咩啫？做咩？系咯，人哋話曬而家喺鬼佬科幻片度做啊，大佬係咯。好啦，咁另外30有泰山係啦，咁啊睇完《Jungle Book》都唔夠喉睇埋泰山嚇 ，OK 係。咁啊，但係馬仔就話呢套唔好睇，拍抵死泰山好啲。 誒，幾時都咁講噶啦，係咪真係一條真人版啦、 啊？係啦，咁6月30號有套唔知叫咩喎，《天眼追擊》係咩戲嚟嘅？我都唔識喎。Eyes in the Sky 咁，到底呢套係科幻啦，定係啲特工嗰啲啦，或者係啦，即 即係可能啲政治嗰啲啦，唔知咩，呢套我唔識，唔識呢套未聽過。 哦， 之前都冇聽話上呢套。係啦，咁係咪跟住咧就係、是、呢個《星空奇遇記》咧？係咪已經係？ 係啦，冇錯啦， 係咪啊？同埋捉鬼敢死隊噶啦，即係如果要講科幻嘅。因為我個機好慢啊，我一撳嗰邊去唔到，我睇翻自己揾啲係啦。咁跟住 啊，好似睇到佢有套。啊！韓國喪屍片又上喎，係嘛？ 係啊係啊，但係嗰度我唔係好識喎，點樣有冇得介紹下？ 我冇佢今次係即係佢特別就係玩喺啊火車度玩喪屍片咁咯。 哦， 係啦，火車咁緊佢想玩到點咧？即係人拍喪屍咁啊，佢拍喪屍咁佢又可以做成點咧？咁啊～咁又係密室啦，密室咁樣去逃難睇。 咁韓國拍鬼戲又唔差㗎喎，不嬲都 OK 㗎喎，有時拍得好嘅日本戲好多時。 但呢隻係動作喪屍片喎，咁又唔知佢。 知啊，即管睇啊。我又覺得韓國喺呢方面好過日本喎，即起碼佢唔會悶喎，反而。 咁都係嘅，咁有時會係有啲驚喜嘅咩。 係啊，所以就未必唔好㗎，咪即管等啊。但我唔識啊，有冇叫咩名嗰度佢就？ 哇、啊！嗰、那個叫咩名字啊？睇下啲叫做咩咧？ 係 等陣啦 ，check 你揾下先，你揾先，你揾到再補啊，係咯，係咯。嗱咁啊，報下七月一，原來都會做水手服與機關槍，即係橋本環奈嘅版本，不過我哋一啲信心都冇。咁呢個嘅7月7號呢就會做蒙面超人1號喎，即係肥1號喎。 喔出啦出啦出咁耐大佬。 去睇睇啦，到底奶唔奶嘢唔知啦。 手玩具都啤好啦，仲唔出呢係咪梗係一齊出啦。 個玩具好似冇咁肥冇個公仔冇個人扮嗰個咁肥。 收返身囉係呀。 即係佢都唔 收返身囉大隻。 起碼唔係條腰仲粗過個胸口先。 系 个真系条腰仲粗， 咁呢次好啦， 真系犀利， 优化玩具优化真系， 真系厉害啫，系优化咗啊，已经原来， 咁好啊， 优秀蒙面超人啊，咁啊睇啊，点都要睇下嘅，到时做系嘛， 怪嘢， 搵唔搵得翻，搵唔搵得翻个韩国名？嗱，變態超人二我唔知幾時做咧，七月但係唔知幾多號咧，又唔好似冇日子嘅個七月咁樣，係變態超人二都係七月做嘅，係唔知日子，係呢啲冇寫嘅就寫七月咁嘅意思啦。揾唔揾到？揾唔揾得翻個喪屍片？因為我的機好慢啊。 啊，係啊，我又抄嘅，不過八月有國定殺六日喎又。 八月有咩啦？有呢個自殺特工啦，呢、這個八月四已經係啦。咁啊，叮當啦，係啦，新大雄之日本誕生嘅都係八月四啦。你仲有個小丸子啊？哇！小丸子都仲有喎，八月十一號竟然有小丸子電影，來自意大利的少年到邊個？唔係花輪同學啊？ 車輪同學， 車輪同學， 車輪。 咁另外咦有一套另一套溫子仁公司不過應該未必佢自己做到嘅都鬼戲叫做切勿關燈即係嗰度有個拍電掣咁嘅有個 switch 咁樣嗰個 poster 嗰個8月18號都會有喎。咁呢套睇個畫頭呢好多嚇親嗰啲女仔因為佢係一色燈嗰隻女鬼就出現。係啦首先你話呢國定殺戮日呢個大選狂徒呢就係8月25。咁而哥斯拉都係8月25喎真哥斯拉喎即係新嗰度係啦咁樣嘅。 你就可能會滿親人嘅哥斯拉呀、 啊。大家睇下到 MM9 啫係啦。我找到啦喪屍咦唔係喎呢個唔係喎。屍殺列車喎叫做係喎。 啊係呀係呀你好有屍殺列車。 褪到落去㗎嘛終於。唔知要找到個名係啦。咁大家睇下囉我冇個日子。咪差唔多啦係咪 玩超人。 頭啲嗰啲唔得我機太慢我驚大家等唔到我哋碌咗碌落。係啦咁頭先嗰堆睇住先啦好嘛。係啦。睇住先， 梗系啦， 睇住先， 即系实有嘅，即系啲好戏。 其实有啲戏我哋唔知道，可能中间佢突然间又摄多两套嘅，唔系话冇嘅，中间啲星期唔上戏咩冇理由嘅，我哋未知啫，系啦。 系啦， 啲嚟紧应该新买好多戏嘅，系啦。咁希望佢分布得平均啲啫，唔好话一系就今个礼拜三套，一下个礼拜又冇乜，系咯， 突然間又得翻。 好啦，咁啊係。 死啊！大家都冇咩。 講爆鐘好正常啊，真係。 哇！呢、這個阿馬仔話正常講兩集啦，最少嘛。平時咁樣嘅 topic 我嘥曬啦，一係就一個禮拜做咁多，即係上咁多套嘅啦嘛，係咯。一係就。 哇！係㗎，真係。 係咯，下禮拜又冇嘢講啦，突然間又係咯，激死嘅啫。我相信大家对爱丽丝二都唔系好有兴趣啦，老实讲。好，唔紧要，我哋试下再挖下有咩讲啦，下个礼拜。好，咁冇啦，咁啊，系唔该晒，唔该晒，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同埋德英啊，系啦，同埋睇，系啦，同埋今日嘅讲亲乜打，好，咁啊，今日讲到爆晒啦。好啦，咁下个礼拜我睇下马仔翻嚟再睇下大家睇下咩同大家讲啦，系咯，系咯，其实可能冇嘢讲，我先要答翻马仔啊，因为都要揾下，系咯，多嘢多偷皮咧，我哋可以大家讲下都。即系一人讲下，大家睇完嗰套戏嘅意见都可以讲好耐啦嘛，已经系啦。好啦， 咁啊， 睇下有冇嘢要补充或者咩，下礼拜再讲啦。今日礼拜爆晒啦。好啦，咁啊，冇啦，冇补充好。我哋email address 我讲啊，就系 tasuku@yahoo.com.hk 咧 ，tasuku@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欢迎大家随时写信俾我哋，等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会摆翻上呢个 myaudiocast.com 斜同 sci-fi 411嘅。咁 update 咗之後咧，就會喺香港啊，唔係喎，呢、這個喺呢個香港播放啊 ，gasware.com 會見到我哋啦。咁當然另外唔止，仲有呢個嘅 sci-fi-backup.thisistap.com 啦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同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至於香港網台 app 方面咧，大家要去 Regazine 嗰度 under Regazine 會揾到我哋嘅。咁嗰個就要可能要星期一先有啦。好啦，咁另外大家快啲加入我哋呢個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咁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eg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微博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再加經典重温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好啦，拜拜。